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我是江产不打。 是啦，是那一阵应该夏木贵都会接住同我们都会讲的。今集咁我哋今集主要嘅當然係講緊 X-Men 啦，咁就係呢個變種特工嘅 Apocalypse， 即係呢個天啟滅世戰。咁當然都唔止呢套嘅，咁因為其實今個禮拜都會有另外兩套都係科幻嘅，不過就日本嘅，咁就係呢個暗殺教室呢個畢業篇同埋呢個火星異種嘅。咁呢兩套啊，不打都有睇過嘅喎。咁我哋而家要快快脆脆啦，即係要一係仲要下 round 嘛。咁而家我哋快脆要講呢個先。咁講呢個之前，我哋亦都事不宜遲啦，先講個排行先，好唔好？交俾阿馬仔。 係，咁啊，係第一啊，變種特工啊，都係。 正常拋你啊，係第二。 哈哈，第二啊，美國隊長三啊，仲係。 係，因為場次爭好遠啊，成差唔多600場咁滯啊，接近啊，變咗特工。 哈哈，係。咁啊，第三係反而係華爾街綁架直擊喎。 嗯， 哇，有後勁喎， 系啊， 咁啊，戰輪二啊，第四， 系 啊，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二，不二情書就五啦，跟住暗殺教室咧，畢業篇就第六嘅， 哦， 第六，哇，都算幾好啊，上得三十四場嘅呢條睇啊，系， 單身動物園有第七， 嗯， 系啊，咁啊，呢個咩麻煩家族有第八， 日本戲嚟嘅都係， 嗯。優秀大都會仲喺度喎，第九喎又。 嗯。 嚇、啊，咁啊，火星二種啊，十嘅而家又。 係啦，佢翻嚟場次仲多佢哋，但係得十，係啦。 哈哈。 咁有冇啲係跌咗落去嘅咧？係今個禮拜上定嗰啲係舊戲㗎，應該。 戀上坐的人咯，十三。 哦，十萬水急好似都係咩啊？嘛，係咪新定係優先嚇？係咪？ 唔係啊，新戲㗎。 新戲新幾場嘅仲要咯，係。 係啊。 O K。好，有冇仲冇系新上，但系跌咗落嘅？ 嗯，应该冇啊，新上好 似。系咪嗰个有套我会睇，但系未睇啊？失惊无神自杀合约荷兰片。 哦，嗰、那个上个礼拜上咗噶嘛？嗰套 上礼拜上咗噶，哦，咁我可能我 miss 咗，系啊，嗰套我想睇嘅，不过未睇啊，系啊。 系啦，系啦，系嗰个之后再讲啦。好，因为今个礼拜都已经要讲三套啦、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啊。嗱，咁啊，首先嘅排名咧就系、是、香港嘅观众用咗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可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開始講呢個古仔啊。咁啊，開始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好啦，好啦，咁我哋講啦喎。咁啊，講咩先咧？咁係咪都講翻 X 名先？定係講咩？定係講另外兩套啫，好啫。 講兩套先，會唔會 X 名有排講喎？ 咁另外嗰兩套先啦。咁啊，是但揀一個。 好啊，好啊。好啊！我咧，你問我講先，梗係我想平反下火星二種啊， 嚇！唔係咁差， 因為係啦，因為火星二種就一開波咁啊，日本嗰邊影評嗰啲又話攞五分啊，咁啊唔係五分滿分喎，係100分滿分攞五分， 咁 啊變咗就 聽到得兩分，大佬兩分係三分啊，大佬有啲人。 唔係咯，我就咁諗，有冇咁差咧？咁樣咁，我於是抱住咁嘅心態去睇嘅。咁你問我睇完咧，又覺得又即係肯定又唔係一套。真係合格嘅戲嘅，你問我，即係如果以電影嚟計，咁但係咧，我又調翻轉，你又唔好當科幻片睇，你當特攝片睇， 冇 錯 ，OK 嘅，係啊，合格，係啊，如果當特攝片合格，係啦，咁其實佢咧，反而佢，你問我，佢就叫做忠於原著啦，咁當然佢都唔係一樣嘅，佢就其實抽咗你當係前傳，嗯、即係第二次登陸火星，咁又有啲混雜咗第三次登陸火星嘅情節就搞埋一碟咗嘅，係啦，咁唔係完全一樣，咁、那個結局都唔同咁樣，咁但係咧，個原則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咁樣啊，有啲陰謀、那個企業家，送到嗰啲殺人犯過去，咁佢哋又見到啲曱甴啦，曱甴啊打啦，咁跟住又逐個又會變啦。咁套戲都係好似漫畫咁用嗰啲，即係嗰啲人唔係變身，你都唔知佢背後係咩昆蟲基因嘅。咁即係用佢哋個變身嘅樣啊能力，就叫做牽住啲觀眾嘅個即係個心態去睇咁樣。係啊，咁跟住流於都係咁樣嘅啫。咁啊見到只蟻係咪見到只曱甴咁啊變啦變啊打打機人死。咁跟住又打來打去咁好多個角色嘅，十零個角色嘅逐個打，咁最後跟住有啲陰謀，有啲嘅中啊變奸，奸啊變中，咁最後啊點樣男主角啊點個女主角啊死咗咁啲嘅咯，咁即係其實大橋都冇變，咁你問我個打法咧就其實就佢都同漫畫相若嘅，因為漫畫都好快嘅。佢係不嬲呢套嘢都出名就秒殺㗎嘛、嗯、即係啲嗰啲曱甴一出咁樣一拳咁下個位又打穿肚咁嗰個人就死咗 係啦，咁樣咁佢都有呢啲 keep 翻呢啲情節。咁但係你話將佢 100% 搬去電影就未必 work 咯，就因為電影你始終你要睇，你要睇鋪排，你動作場面你要吸引人啊嘛，咁但係你漫畫唔同嘛，漫畫你一回回咁，其實你係連載啊嘛，咁你每一回可能最尾佢先爆氣，爆完氣可能你幾頁就完咁樣都 OK， 你可能 keep 到觀眾情緒。咁但係電影咧，你將類似嘅嘢成十，即係十個咁樣咁串埋一套戲咧，又唔係好 work 咯。咁你發覺個個都係咁變，變完啦，梗係輸又梗係死，咁死又死得好快，咁啊會失望啲。咁加上你即係最後啊，有男主角啱，另外有小池榮子啊，佢又變螳螂嘅。咁另外仲有個男仔都出名嘅，我唔記得個名啦。咁佢又變，你當係草蜢啦，咁用腳嘅。咁加埋男主角變殺人蜂用劍啊，你當有兩支針咁樣啦喺隻手度咁。咁嗰啲係重點長口打，咁佢打得好差咯，啲動作啊、設計啊，加上佢即係硬黐落去嗰啲特技，咁咧就核突啲。咁啊，最後係扭啲橋咁啊，女主角啊變咗即係飛蛾咁啊，啲鱗片整炸咗啲曱甴，咁呢啲漫畫冇啊，咁又叫做係啦，咁樣完咁樣就一鑊熟咁啊叫完咗，咁你問我啊中下咯，係我個人意見就係。 OK， 咁啊打起上嚟係好過無面超人啦、啊，定係差唔多啊？ 咁始終電影嘅你問我好難講。嗱，佢造型上我真係真係差過無面超人，因為佢就即係嗱嗰啲曱甴，我製作嘅角度，我覺得佢應該係 CG 嘅，即係可能係著曬藍衫或者綠衫，就加啲波啦，嗰啲叫 motion capture CG 建模，咁就畫落去啫。嗰啲曱甴 OK。咁至於嗰啲變完即係變身啊，你當嚇變完身嗰啲人嘅特徵咧，我覺得真係特攝。就似無面超人笠件衫咁樣嘅啫，咁你又扎壓咗啲嘢，即係你個頭有兩條竹梳，咁個身又回頭，隻手又變咗好似你當蟹鉗咁樣，咁嗰種感覺都似特攝嗰啲怪獸咁樣，咁我變咗你問我啊，核突嘅。 咁但係佢 咁打咧， 變咗完全體啊，成個唔見咗人樣嗰陣度都係 CG 啊，定係佢都係皮套啊？ 特攝，我相信係特攝啊，係都係皮套啊，係啦係啦。 系啲曱甴， 冇錯， 怪就係、 是。係啊，係啊，曱甴都知嘅，發生怪，因為好明顯嘅睇出係啊，個 texture 都唔同。 咁啊，真 係如果打落 咁樣係咯，真 係 特 別。係啊，咁打咧佢又都，咁佢你問我佢個場面一定大過你電視嘅特攝片嘅，即係坦白講，咁你起碼都有多啲啦，後面都會 key 嗰啲 comma key， 咁後面成個火星咁樣。咁、但係你話佢打都係咁咯，一拳一腳咁，即係其實冇招式嘅。打嚟打去咁樣，跟住就可能你有啲特別嘅招數，譬如有隻蟻話會噴火，咁佢咪噴火，噴完火下招就死咗咁樣，咁你冇交流又冇變標，佢又冇嘢掙扎嘅，咁其餘啲打就好似霸無雙咁樣，即係三角咁樣衝埋去咁係咁爆咁啲蟻咁樣，類似喎，咁你問我動作上就真係失望，亦都吸引唔到觀眾嘅咁樣。 OK， 咁但係又未至於話。shit 到冇娛樂性咁樣係嘛？ 係啦，我話覺得即係你調整心態，調整翻心態，本身套漫畫係咁噶嘛，其實你可以 expect 佢點咧？咁佢叫做我諗佢都有一你問我都有六七成忠於原著嘅。咁佢忠於原著拍，咁佢又冇錯噶嘛？咁你其實你知道漫畫係咁，你入去就照計唔應該咁差嘅評價咯。咁佢又唔係話做唔到嘅。咁你話至於特技差、動作差，咁呢個關技術問題啦，又或者不直視啦。咁同埋日本電影不嬲，你問我都係咁嘅質素。我又唔覺日本改編漫畫嘅電影有質幾上係勁過，即係去到荷里活級數，不嬲都達到標。 從來都冇。 係咯，咁我覺得又不至於你話會俾到咁低分，好似好失望咁咯。因為佢都認真拍嘅，起碼我睇得出導演個本心，即係起碼唔係叫做係啊求其 hea， 佢唔係佢用心拍，不過。效果未達到標準或者觀眾預期，咁都唔係罪嚟嘛？我覺得，即係我強調，我都唔係俾佢合格，咁但係我俾四廿零分啦，即係講緊一百分滿分四十幾。 落點睇下，絕對又 OK 咁樣。 係啦，不至於五咯。咁同埋你問我入面咧，佢又唔係話低成本到冇星噶嘛？喂，粒粒星。係 啲演員好多都係出。 係咯，啲女其實唔差㗎，雖然佢啊哇女主角咁樣係啊。啊叫咩啊藤井咩武藤咩我唔識讀嗰啲。即係就係劍心呢係呀武藤條。即係劍心啊圓㗎嘛係咪啊即係劍心女主角。 分 係係呀分。咁佢都話 OK 喎。咁佢最後變隻飛蛾。 但佢唔好早死咗㗎嘛。 即係我 佢死咗啦，不過佢套戲講佢話死咗佢先變嘅，佢只昆蟲。 唔係呢個改咗嘅，原裝冇啊，死咗冇得出嘅條女仔。 哦， 係啊，係啊，原裝冇噶嘛，原裝好快死啊，即係 KO 一嘢扭爆頭就死咗，佢連變都未變過嘅原裝嘅啫，漫畫。 即係最尾變。 咁而家佢改咗。 莫斯拿呢下嘢喺度加嘅。 系啦，即系叫有少少扭橋咁咯，比起原著咁，但系就你问我都 OK 嘅，你话出咗个飞蛾咁样，后屘救翻佢哋，又穿翻去之前，因为个男主角一直喺现实世界守护女主角，咁女主角临死就话想守护翻男主角，即系类似有啲嘢咁样串翻咯。咁所以你话唔系话完全系垃圾嘅套戏一定系啊。咁、 okay. 我又觉得又唔使即系如果真系慢慢迷或者叫中意睇日本改编嘅戏，可以睇，又唔好俾啲评价讲到咁差，系啦，值得入场嘅都。 OK， 好，咁啊，快啲又講另外一套咯，就係、是、呢個暗殺教室。喂，其實呢度會唔會更加好呢？因為上一集其實啲人都讚嘅喎，好多人都 係啊。你問我咁咧，之前我好多啲行家都話正嘅，咁咧我尋日睇嘅啫嚇。咁、啊、你問我睇完，反而我失望嘅。 即、哦、係、 我而家未出文啦，因為我尋日睇未出文、 哦。 你問我評咧，佢、 哦、 就經典都高分過火星異種嘅，即係 Honest 嘅一定係。但係我評就而家我好屈點咯，我就當佢50分啦，即係叫即係中規中矩，最中間嗰只咯，係啦。即係如果對比起喺即係日本改編咯，改編動畫電影。 自己上一集咧， 咁我覺得上集好啲，因為咧上集其實個古仔牢固啲。咁當然上集好多前因後果交代，咁但係咧佢寫得緊啲。嗱，今集咧其實就個劇本好淺嘅，因為咧。就冇曬嘢㗎，已經聚焦喺最後你畢業㗎啦。咁你如果你有睇原著漫畫啲啦，咁啊畢業，咁啊因為上集電影版咧就冇交代過殺老師身世嘅，但係就有啲 flashback 嘅影像，暗示交代佢話人類狀態見到個班主任個女班主任咁啦。咁但係冇明文講。咁今集一開波入正路就講。 即 係 講羅亞做翻去個人間睇㗎嘛。 係啦，講佢身世回憶之餘又諗你又睇漫畫知啊，咁佢有個妹㗎嘛，即係有個妹又扮學生入去又想殺老師，咁後屘個妹又穿翻身份出嚟啊殺，咁啊梗係殺唔到啦。咁之後已經聚焦咧，國防部就困咗啊殺老師喺間學校度，就話要揾激光整死佢，咁啊要冚包散咁樣。咁而嗰邊又係同學會投票，咁究竟殺佢定還是拯救佢咁類似啦。咁跟住。就有啊柳澤出嚟咁咯，即係情況同漫畫一樣啊，不過咧就好急嘅啫。喺電影啊，柳澤出場，即係嗰只最勁嗰只咁啦，走出嚟，最後嗰我諗十分鐘先出嚟，咁啊打，最後咧打贏咗啦。咁跟住後屘又係含淚殺老師咁啊，即係成條橋同漫畫冇變嘅大橋，咁有啲情節上就濃縮咗啦。咁但係成套嘢因為你見好簡單嘅劇本，來去去好快咁，其實實際得一兩日嘅事，咁佢聚焦喺一套電影。咁又冇乜轉折嘅，又冇乜起承轉合嘅。咁、 哦、 總之就係以佢個身世愣住，咁同埋最後就叫含淚殺老師。咁你問我佢你知睇漫畫你又你知擺佢就係嗰種即係、就是、老師同學生嗰種複雜嘅關係，或者漫畫就係呢個主線。咁套電影做到嘅，即係最後點樣含淚殺啊？中間又殺老師永遠笑咁個樣，點樣講啲嘢？咁有啲黑重位，啲、學生喊啊咁啊，男主角最後啊喊住吉佢一刀。咁佢依啲做到咯，咁我所以我覺得合格嘅。咁但係你話除咗呢個咧，其實套戲冇嘢， 即係上一集就冇嘢做得好啲。 上集你人物關係多啲，同埋就有啲即係多啲轉折咯。你問我， 即係上一集咁複雜嘅劇情，佢竟然唔亂嘅，好 係啊，冇 交代到嘅，係啊，即 係係啊，角色多同埋佢啲前因後果叫串住。咁、雖然上集都係出完一個新角色，又出過嗰、那個即係頭髮會有竹梳嗰、那個，咁跟住可能有出過人老師間老師咁樣，咁但係佢都係愣住咁，就有啲懸念串住，你會專心睇咯。咁呢集咧又我覺得又比較鬆，咁、 okay. 加上佢其實實情冇乜打，你問我 ，OK， 呢集就真係講啊多過乜嘅，咁打就實情係打柳澤嗰場嘅啫，係啊。 咁點解又話呢集啲特技做得好啲嘅？點解有人咁講？ 你話上集定今集啊？ 今集咯，點解咧？ 今集喎，你望我特技上，但佢少喎，佢場口唔多。 哦、少咪可能集中啲好啲啦。 咪但 係我幾長 係 啊， 嗰只嘢不嬲都係咁獅子波嚟㗎啦，咁點樣再好啲法咧？ 係啊，佢不嬲都喐佢啫嘛，咁即係你知佢好快咁喐啫嘛，獅子。咁、但係你問我今集佢其實打柳澤咧，柳澤成個變咗換女帝咁樣㗎嘛。咁你問我打嗰場咧失望，因為咧佢打完咁開頭唔夠抽。咁後屘梗係嬲啦，又殺咗佢個妹㗎嘛，即係佢老婆個妹，即係女朋友個妹啊，雪川老師個妹，咁啊爆氣咁，跟住一個激光波咁啊射死佢。 我最大鑊就係射個鏡頭都冇，我就睇個鏡頭就睇到殺老師出波，而跟住下一個位咧已經燒，即係個地下融，但係個人造衛星都冇埋嘅畫面，咁連佢點死都唔知，係啊。 哦，咁樣 ，OK， 真係好乾淨啊！ 係啦，咁啊變咗你問我會係呢只咯，咁啊變咗又爭少少。 OK， 咁樣好，咁啊但係都又係當娛樂片睇 OK 嘅，係咯。 但係係啊，同埋你我不呢套叫做終於個原著度最高啦，如果以近期嘅、就是 okay. 即近期嘅叫做漫畫改編電影啦，應該咁講。咁你鍾意原著就應該入場睇囉，因為你問我你當主證又好，同埋佢就其實做到嗰種效果嘅、即漫畫嗰個概念。咁同埋佢算係少數就漫畫角色變曬真人唔算好交囉，因為佢揀啲角色好。係啦，即係佢揀返啲唔係話搵啲老嘢就做學生，咁譬如你揀女主角都揀返個即係可能個年齡或者個氣質又相若，咁啊阿雪川個 style 又好似，咁雪川個妹又 OK 嘅，咁佢啲角色揀得好啦，咁又唔會話好搞嗰種感覺，即係好荒謬或者好似將漫畫揀硬扯咗嚟第三次元嗰種感覺又唔係，咁所以變咗都你問我 OK 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比較啊以往，咁你問我係《浪客劍心》正嘅第一集我咁樣，咁而《暗殺教室》就即係第一集啦，就會高過呢集咯。咁但係你話睇開譬如爆漫或者叫做咩叫聽神明的話，都係正過呢套嘅。你問係啊，即係如果即係近期計啊，係 好嘅。咁 佢如果我評分啦，最後講我評分就呢套同呢個《圖書館戰爭》最後有冇一樣？係啦係啦，相若咯，係啦。 咁即係都值得睇下嘅 ，OK？ 冇錯，冇錯， 唔係話垃圾嘅，唔垃圾嘅，係咯。好，係，好啦，咁啊好啦，咁講 X Man 咯， 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喺完咗 X Man 就如何咧？今次 咁就出邊又有啲人叫做一開波講話套戲好唔掂啊，又啲人又 有咩？ 又對住又話同即係師傅窩比啊爭好遠，咁我睇落咧事實又我又認同，就師傅窩好啲嘅，咁但我又覺得又唔係話差到好差咯，即係變咗物咁呢套嘅，咁我俾攞三分嘅，咁就你問我如果以 X 名嘅擺位咧，佢我又覺得佢好睇過《未來昔日》即係前傳嘅第二套。咁但係同期又唔及呢、這個前傳嘅第一套，即係二人第一件好。咁會咁嘅擺位囉，係 囉。但大部分人就反而係覺得二零第一戰唔好㗎喎，大部分呢。 佢哋話呢套係差過上一集，即係 Day of Future Past 最好㗎嘛。 跟住 Day of Future Past， 即係尋日哦，即係上一出最好。 係啊，上一出最好㗎嘛。跟住 先見過度啦。 呢套啊，跟住。 我哋梗 係但你問我都掰嘅。 講街啲人啊，好多啊。 是啊，即係未來昔日我覺得我都 buy 咗，因為佢條橋佢用得絕啦，即係好少 reboot 戲，即係你正如未來戰士 reboot 又好似九尾龍 reboot 都係就咁 reboot 㗎嘛，佢都唔解釋㗎嘛。呢套最正係出返前三輯嘅人物，就講佢喺佢前三輯嘅未來世界，佢必須要回到過去就遇返二人第一戰，即係前傳嘅世界。咁兩集最後平行世界 crossover， 咁我覺得條橋玩得幾 好。條橋呢就本來漫畫係咁嘅，但係呢佢搵返以前返星嚟返老嗰下。 係啦，扭得正囉，咁就變咗即係老一輩老鬼又有，咁就變咗可能二合一就啲舊 fans 會覺得正啦。咁但係你問我上集就即係打得就即係我覺得冇咁精彩囉。咁呢個我就先講先，我不嬲好掰二人第一次。咁點解呢？因為我覺得呢美國即係呢啲叫漫畫英雄電影啦，其實好最往往嘅敗筆啦，我覺得啦，就係啲異能就越寫越誇，越嚟越離地咧。咁我明佢係有特技嘅，咁但係下下講緊佢一拳就成個城市都爛曬，驚天動地咁樣震曬，即係你咁誇嘅異能咧，咁你就會即係觀眾睇都會抽離咯，即係你已經好似雷神咁一個閃電成等嘅爛曬。咁你仲有乜膽大打？發覺原來係拳頭交，咁你會覺得好交咯。咁二人第一戰嘅好處就係佢喺個現實嘅第一次世界大戰入面，佢加插咗 X 名嘅角色而改變咗個戰士，即係你會覺得佢將個異能成功撚咗落個寫實元素度。咁而成件事係好抵嘅，佢係個能力亦都唔係咁誇張嘅，係講緊佢喺 超能力入面嚟嘅，喺能力範圍入面做到啲改變現實嘅。咁我覺得諗到又正，咁同埋當然你人一戰贏就贏咗個 Professor X 同埋個磁力王啦，即係選就選得好啦。咁而且佢兩個前傳亦都叫耳目不新，咁觀眾好有新鮮感。咁二來佢描述嗰、那個你會當另外嗰、那個啊係咪詹基尼嗰、那個我唔記得係咪好似唔係詹基尼，即係嗰個邪惡博士又做得好咁樣。咁好多因素，我覺得佢個角色刻畫啊，個故事鋪排都係好超班嘅。咁我自己又翻二人嘅電影，咁當然我明嘅，有啲觀眾又唔想睇到咁複雜，係想睇翻即係 X 名前一輯一二集嗰啲簡單嚟嘅，即係老殘打交片嘅嘢。咁可能佢又會覺得第二套快啲嘅。你咁講，你問我就話 有狼人啊嘛，最緊要第二集，佢仲要成套戲係主角嚟噶嘛，二人第一戰就 是、真係唔係好明 出咁啊冇啊！ 即係以我咁嘅年紀咧，我都叫睇 X-Men 漫畫，即係都有跟啊。雖然唔係話跟到咗期期追嗰只咁，但我都叫睇 X-Men 啦。其實以狼人喺漫畫 X-Men 入邊，其實就唔係咁重。咁我唔明點解電影變咗狼人係主角，咁第二啊觀眾就受落呢下就即係唔係好明。咁其實狼人嗰個角色寫嚟寫去都係講佢又點樣咬鬼有野獸本能，又好唔想。即係好多包袱咁樣嘅角色咧，即係我覺得睇到厭咯。咁多集都係講狼人。咁啲漫畫你知，其實就係應該係火鳳凰啲靈鳥同埋啊雷射眼做主角噶嘛。即係或者唔好話當係主角，都叫主線係呢一代嘅角色。 只係主角係隊長啊。 係啊，就係啦，係啦，咪咯。咁你即係好睇雷射咁，同埋你如果你睇四次就知啦。四次最尾講話 K 寶。咁其實 K 寶就係未來，即係你當平行世界，即係個你當啊係啊，波鳳凰嘅複製人同啊雷射眼生嘅底嚟噶嘛，咁你一路撚落去天啟，咁啊要打天啟其實一定要有 K 寶噶嘛，咁但係呢度啊冇啊，冇未有 K 寶乜都未有，咁啊變咗就其實個漫畫個著眼點一定唔係咁，咁啊電影嘅世界扭曲咗，即係冇話扭曲咗，即係佢叫試咗用啲新嘢嘅。咁嗱，觀眾受唔受落唔敢講啊，但係你話以忠於原著，佢一定唔係咯， 係。唔係，其實電影最大問題就係佢咧係睇邊個角色喺套戲點咧，佢就跟住啲劇情咧改曬劇本，跟翻啲人中意邊個就變曬主角啊。 冇錯，即係冇咗自己，呢啲就係話係嘛，即係跟住觀眾走，咁啊帶領落。我明啊，我明啊。咁但係你問我，即係我睇漫畫，我讀啊，即係除咗呢個雷射眼啦，其實我仲拜翻太王啊嘛，不嬲太王好受歡迎啊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咁耐以來太王就喺咩叫《王人外傳》叫做係咁演出過，爆過下戲，加埋都唔知有冇五分鐘戲咁啊，咁冇演出過，由頭到尾都冇寫過太王呢個角色，咁啊真係差啲啦。 咁 啊， 咁 講翻 好似話爹哋 呢一集 有係嘛，爹哋會加太王啊嘛，好似。 全话系啊， 全话系咯，系啊。咁你话今集咧，其实就叫硬加狼人角色嘅。嗱喺剧本嗰度咧，佢入边佢咪打咪打咯，佢入咗佢个实验室救咪救咯。佢唔加狼人角色系 work 嘅。咁即系意思咧，喺剧本上狼人系冇作用。咁加纯粹又为咗服务观众嘅。咁嗰度就已经有啲大 爆嚟啊！嗰度其实佢一 sell 定下一， 系啊， 最尾嗰集 系啦，即系叫开下一集。咁你都知喺后边最尾完个车站就系空少先生啦。咁啊，即系好明显就下一集即系狼人，我唔知系咪叫外传三定系 狼人外传。系狼人外传。 系啦，你当外传三就系打空少先生同埋有狼人咯。我得嘅信息就系咁。咁你话阿狼人出嚟咁都系好引演啦，咁但系又系咁样伸只爪嘅，咁跟住就见人啊，喺咁喺度杀。 哦， 有人冇睇咩？因为 有人话唔知嗰个系狼人啊，佢都冇嗌佢做 Wolverine 系咯。 咁嗱，即係你話真係唔知嗰、那個，咁佢即係佢，我建議佢唔好睇啲啦，佢翻去睇《東城風雲》咯。 唔係，佢應該睇醫生，佢睇醫生先。 係啦，即係你正如睇 Marvel 見到蜘蛛俠，咁見到蜘蛛俠出嚟，哦咩嚟㗎呢個？咩呢只咩嚟㗎？咁你要睇嚟嘅。 佢好似有冇嗌佢做 Spider-Man？ 好似都冇喎。 冇， 可能唔係 Spider-Man 咯， 嗬？叫佢緊身咩緊身嘛？咩起機咁樣，又咩到你出招咁樣？ 唔係啊，嗰咩緊身個尿片啊！ 係啊係啊係啊，咪咯咪咯咪咯。 咁邊有嗌過 Spider-Man？ 係喎，可能嗰個唔係 Spider-Man 咯，真係係佢都冇嗌過 Spider-Man， 係咪要睇下醫生咧？嗰啲人 係咁，你問我嘛？嘛，即係嗰啲冇意思啊！即係咁，我覺得佢玩嘢啫，佢又真係唔知嘢，咪 肯定係 Wolverine 啦嗰個。 咁同埋你話你問我，譬如狼人咁樣細嗰場，咁狼人其實你知咁，大家都知狼係咩事咁出嚟打嗰啲流浪咁樣，仲要即係喺嗰條路度一路行一路打，咁呢啲鏡頭其實已經做咗好多集，好多集，同埋係 人都知道狼人是咁打㗎嘛。咁、 嗯、 你拖咁長又冇變化又冇個角色同佢打呢你好悶。咁跟住嗰佢就走出街。咁走出街之後呢你都知道狼人係會啊溝啊靈鳥㗎嘛。咁、嗯、加長靈鳥同狼人叫有場對手戲。跟住靈鳥點一點佢個頭即係叫做阿幫佢恢復咗少少記憶。咁狼人有啲心存感恩咁跟住手拉咗出雪地。咁有呢啲叫做啟程轉合咁撚少少關係咁但係即係事實你都係問我係眼界嘅冇咩意思咁你話呢套天啟戰咁就我覺得重點應該佢重心係天啟咁而佢最大嘅弱點係天啟佢描述得真係好差冇話能力上弱化能力上弱化我明嘅可能劇本上嘅角度佢冇得咁勁啦好似漫畫咁勁贏曬打唔到咁但係問題佢能力弱化之餘，佢對角色嘅天啟角色嘅描述都好粗略、好粗疏，純粹就話講佢話要肅清呢個世界，咁佢冇信念嘅，即係醒咗之後為乜呢搞咁多嘢為乜呢咁佢哋一句又話咩？哦，近期我就要肅清呢個世界，咁肅清嚟做乜呢咁佢想點咧？肅清咗係肅清係咩意思呢係要滅絕人類啊，定破壞個星球？咁佢都冇講嘅，呢啲層次佢好叫粗疏嘅，我覺得。咁你一個咁主要嘅角色講你冇講嘅，當係一個大反派，純粹出現就係要搞風搞雨嘅，咁咪變咗佢好流於係即係正邪嘅，純粹正邪對立而又冇黑 咁樣咯，就係擺出嚟。係 啦，咁咪交咯，咪我即係定義為呢啲咪叫粗咯，即係叫腦殘啦。咁所以呢套戲二人第一次唔腦殘，我覺得去到未來即日，因為佢玩時間 loop 咁樣有啲嘢要諗嘅，唔腦殘。呢套還原翻 X-Men 第一輯又係腦殘度高嘅作品。咁當然有人鍾意睇老殘戲嘅咁佢咪拜囉即係你問我就係咁我自己又覺得麻麻不過麻麻得嚟我又覺得以返即係我成日咁講嘅睇戲又唔同評論㗎我成日咁講即係你睇啲漫畫英雄你又冇得拿正劇情片去睇㗎嘛咁其實漫畫英雄電影係預咗老殘㗎嘛我會咁諗啊咁如果你拍唔到老殘你有 bonus 即係我可能會賺佢啦咁所以我個 judgment 就會用返漫畫英雄去 judge 咁佢又唔係話差到即係42分嗰度我俾60分。 係囉我啲 friend 睇都話係冇悶場嘅。係囉。 係你問我打就算精彩係啦咁同埋都打得多嘅你問我。即係頭頭尾尾兩邊咁樣咁就打。咁但係你話打呢如果以八天嚟計呢咁又 CAP 正好多。係啦呢套流於係真係都係各自單對單 battle。當佢唔掂啦最多有人叫幫手救一救。咁最後就五個打一個咁咯，咁但五個打一個都係輪流五個出招，就冇乜叫即係合作技啊、互補啊，又或者有啲戰術上嘅嘢，咁冇，咁呢啲就喺 Marvel 嘅電影就做得好啲。 OK， 係嗱，咁今集有啲人就話佢因為最尾將佢翻去變翻做啊 Professor X 教授又變翻光頭啊，咁跟住佢哋嗰班人又齊翻曬人啊，即係講完即係叫做第一集。 係啊，係啊。 咁因為佢最尾甚至乎呢就仲穿返一啲近似卡通片啲衫啊咁呢下又幾 piece 到一啲即係舊嘅觀眾啦好多人去到最尾即係好似話返返嚟啦大家嗰個感覺咁樣嘅。係 呀即係致敬返回憶返 落 去 啲 第一級囉。 摸返落去。 咁同埋佢後尾又出返隻機械人㗎嘛。即係佢最後 ending 咁樣即係叫做好似又諗到。 即係同我哋練習嗰陣嗰陣嚟講。 係呀練習機械人啦咁即係又諗返好似又有啲諗返埋去第二集變咗好似話個感覺係X-Men 嘅前一集即係二集咁你知第三集咪去拍啦。咁跟住諗到未來即日即係前轉二三集咁四套一脈相承。咁但係呢我個人意見啦成日最好睇嘅應該係二人第一線。但係唔知點解。即係普遍有啲人咪咁諗啊冇嘢講啦。 好多人都唔記得咗二人第一線甚至乎係。 咁但係其實 X-Men 不嬲爛㗎嘛能夠開到未來即係都係靠二人第一線嘅即係撥返嚟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唔係明察秋毫嘅盲目嘅大家都。 唔係佢將所有二零第一戰嗰啲創造出嚟啲 credit 啊，仲要歸曬落呢一個導演度啊！ 佢係一二集導演啊嘛，係 咪咯？正啊正喺二零第一戰啊！啊，都係咁啦，啲二零第一戰都紅咗嘅，紅咗拍第二啲戲係熱啊！而知道導演其實係唔中意拍第二集。 即係二零第一戰嗰個敗到威，咪真係 Kick Ass 同埋 Kingsman 嗰個咯，係你話第一集。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皇家特工嗰個，冇錯冇錯嗰套神嘢，係啦係啦。 OK 好。 冇都 OK 㗎，好 buy 啊！即係皇家特工嘛，你話嗰個 蝙蝠俠 嗰 套好 buy。好嘢嚟啊，係 咯。咪咯咪咯。 咁嘅好嘅，好仲咪補充呢個夏目貝又等緊啦。 好啊，好快咁講啦。你話我呢集叫做二人第一戰啦。咁我覺得不嬲都知火鳳凰個角色就緊要啊嘛。咁但係我覺得呢集 reboot 版嘅火鳳凰嗰個樣啊爭啲。 哦，你个细佬后生女做呢个梗系啦，系咯。 系咯，个角色我又唔知系咪特别，系咪好好大卡成，我唔知啊，我又唔系好觉，我又唔系好认得佢。 唔会系大卡，不过可能都即系叫做啲后生嚟讲，唔系嗰个女仔我真系唔识啊。反而你话， 我都又系响权力游戏嗰出嚟咯。 权力游戏嘅 ，OK。 啊，哦，咁我知喎，系我又认得佢咧，咁就哦。 O.K. 咁係咯，咁呢個咯，咁但係你問我，如果你話妖姬喺即係 X 名前傳入面就磁力王加 Professor X 同妖姬三個係重點關係㗎嘛，即係佢話佢咁樣鋪咁有個咁嘅前設嘅咧，即係你問我二人第一戰就做得好就係有三個咁牢固嘅關係，咁呢集又冇乜嘅，即係鬆咗啦，阿妖姬咁樣同磁力王兩個咁樣，咁但係唯一就叫有少少磁力王第一集感覺就係磁力王點樣剛痛失咗佢啲老婆仔女。咁有場係揸住個襟章咁穿雲箭咁樣，即係嗰場有少少二人第一戰感覺嘅。你問我，但係呢個我會 一般都話拍得最好嗰啲人覺得呢一集 係啊，即係正嘅。但我覺得我會咁歸功就係話個係而家調翻轉係 X 型嘅而家呢集嘅導演係抄二人第一戰嘅感覺。 係、 係啊，就並唔係佢原創， 唔係佢唔係佢本身係咯，第一集嗰啲有嗰啲得嗰啲嘢，佢而家攞出嚟我哋做噶嘛，成日都 係啊，最正嗰度做咗，但係都係得一場啫，之後就流於又係佢自己本身嘅嘢，即係又係老殘交打 作嗰套超人強戰回歸，大家又忘記咗咧， 係啊，係啊，你講起啊，係啊。即係意思唔係呢套啊，即係第一套超人嘅 reboot 啊嘛，即係講緊我都唔記得年份啦，做咩佢啊？ 06年啦，好似 系啊，咁顶住最后顶住个唔知咩陨石啊，定系射月球啊，我唔知有个星球咁样，即系顶 Q 住佢咁样之类噶嘛。 佢抬起个岛，抬咗个岛上到天，因为嗰个岛系变咗系黑气石化咗嘅，俾阿 Les。 系啊，好似 一抬远咪死鬼咗咁咯，好似三日复活咯，唔紧要嘅，呢啲都唔系问题。其实咧，嗰套戏你分开啲即系啲分镜咁嚟睇，一段段睇，其实佢又唔系好差嘅，但佢整体嚟讲，套戏唔得嘅。其实个演员又系唔错嘅，我中意嗰个超人多过呢个嘅，其实系啊。咁但系佢呢套戏咧就整体真系唔好睇，同埋佢改得太紧要。不过唔长讲啦，即系话呢个导演好 lucky 嘅，即系啲人咧佢嗰啲衰嘢咧就好快忘记咗佢嘅，但系咧佢啲好嘢咧就放大镜咁将佢放大嘅，系啊。 系啊， 唔知点解嘅，成有啲人永远系咁样嘅，真系冇办法啊，真系 即系对观众嘅 bias 呢个就系盲目追随， 只可以讲佢有观众缘系啊。 即系等于系上次 Batman 啱啱 V Superman 咯，导演咪近时本身咁多好戏嘅，佢整啲人中意，即系闹到冇啊！ 系，即系呢啲真系冇办法，即系可能都啱嘅，观众缘都系才能嘅一种。咁呢个导演一定有， 我有绝对有，系啦，咁就系咁啦，系啦。咁我哋一阵间，我哋再转个头，我哋会再解释少少嗰个头先你话最正嗰场戏啊，即系啊，慈女王个女啊，其实漫画里面有乜嘢来历嘅呢，原来都有啲嘢可以讲下，一阵再讲。好啦，咁系咪阿斌打系差唔多啊？有补充就差唔多。 嗯，差唔多。好， 其 他 thank you。 冇，咁我哋好啦，咁啊试下打俾阿夏木贝转个头好嘛？好，咁啊唔该晒斌打先。 好，咁多位，下个礼拜再讲过 ，thank you， 拜 拜。唔该晒， 拜 拜。好啦，而家接到夏木贝啦，咁啊，因为夏木贝今日都有啲事做，而家喺外边啊，咁啊系，咁等夏木贝快啲同大家讲下咧，佢睇完呢个 X Man 之后咧嘅心得先，系交俾夏木贝，系夏木贝， 系大家好，我系小贝， 系啦，系你讲 X Man 系 OK 啊嘛，系咁嘅，咁我哋即系今次我哋就讲呢个 X Man 嘅天启啦。咁就即係新鮮出爐啱啱睇咗啦。咁其實係真係幾令人滿意嘅，我自己覺得個人認為。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 X-Man 呢好多時呢我自己角度呢都會有啲嘢甩碌嘅。你相對起即係都係一個 superhero 系列啦，我哋之前即係講開呢個復仇者系列嘅時候呢，復仇者系列就比較穩定啲嘅，即係 even 佢復仇者2好多人都話跌鍋啦，但係相对嚟讲，佢都保持系一个比较平均嘅水准。但系咧，调转咧 ，X Man 咧就佢一唔掂咧就好大镬嘅。譬如其实你讲即系本身叫做成年版啦，其实成年版咧即系佢譬如第二集好似 Last Stand 啊， 都係麻麻地嘅，即係俾人嘅感覺都係爭啲咁樣，佢可能有某一啲 shot 令人哋記得嘅，但係整體嚟講都有少少強差人意，同埋以前 X-Men 嘅弊病咧就係、是、啲角色咧係模糊嘅，佢一啲即係譬如係除咗即係成年版就叫做真係捧咗一個Wolverine 出嚟啦，但係佢其他角色咧就比較面目模糊嘅。即係你連咧，其實每一集都有出場嘅 Storm 咧，你都係唔係好記得嘅。即係喂，嗰、那個係荷爾巴利嚟嘅喎，即係影後嚟嘅喎，人家都係。咁但係你都係可以覺得咧，好面目模糊嘅拍到佢。咁就更加唔好講其他啦。即係其實咧，你話即係應該嚟講，譬如 Psycho 啊、阿 Jean 啊嗰啲，都係一啲主要角色嚟嘅。但係你都係覺得唔係好令人印象深刻。但係相反，今次咧叫做拍一個叫前傳嘅三部曲嘅第三部分啦，咁其實反而咧，你覺得咧，佢拍呢啲叫年輕版本嘅時候咧，係令人哋會記得多啲嘅。起碼譬如今集裏面啊 ，Scott 啦、啊、阿 Psycho 啦，佢有一段仔去講翻佢個 background， 佢點樣入嚟呢個 Xavier 嘅 school 嗰度。即係有交代嘅，咁而佢點樣即係同阿 Jean 即係見面啦，即係呢啲比較年輕一輩嘅古仔係會有交代嘅。咁比較可惜嘅就係、是，即係你又可以話貫徹始終啦，阿 Storm 都係比較弱啲嘅，因為 Storm 最初我都有期待佢有表現嘅，因為佢係俾即係呢個反派啦，大反派叫做一開始招攬咗佢過去嘅，仲要係叫做第一個招攬嘅變種嘅 mutant 啦。但係咧，你會發覺佢其實又係成套戲咧都冇做過啲咩嘅，即係你除咗知道點解佢嗰執頭髮會變咗白色之外咧，佢跟住佢打咗一場，但係佢打到差唔多咧，佢又停咗噶咯，做旁邊學喎。咁然後就喺度睇你哋打啦，跟住大佬咦好似唔係好對路喎、哦，就嚟輸喎、哦，跟住就即刻跳咗出嚟啦，氣暗投明就幫埋喺呢個即係 X-Men 嗰個陣容嗰度，咁就好似即係有少少無釐啦，咁好講佢即係個心理轉折啊，因為佢喺打嗰一場即係最後 final battle 之前咧。佢都仲係即係叫做好 loyal 噶嘛，即係佢都仲係即係阿大佬頭馬咁滯啦，叫做係好 loyal 嘅。但係突然之間佢嗰個轉態咧係冇乜點交代。你話即係佢係咪即係阿見到自己個大佬好殘忍啊，所以轉態咧又唔係、哦。我反而覺得見到佢係好似就話咦，好似會輸、哦，好似唔係好打得過咁啊，轉態啦，不如。即係有少少個咁樣嘅傾向咧，就令人哋覺得好奇怪啊！成件事變得咁喺頭先講啦，整體我係滿意嘅。一來就係啲角色係比較出咗，即係比較走咗出嚟嘅，即係唔止係啲主角群啦，即係你前傳嘅主角群就梗係喺翻呢一個Professor X 啦、鐵力王同埋滅色Raven 身上，即係呢三個人身上嘅。咁除咗佢哋之外，其他配角都係有表現。咁同時間其實主角群呢三位裏面即係最令人哋 impress 嘅，梗係即係磁力王加咗一個background 俾佢啦，即係加咗一段即係家庭戲落去啦。咁我自己咧就有少少面盲嘅，即係我唔係認人渣少少嘅。最初咧。磁力王出場啦，咁佢又隱姓埋名，咁就即係做個即係普通嘅工廠佬咁樣啦嘅時候咧，佢第一次出場我唔係好認得佢嘅，即係佢即係翻到屋企有個老婆攬住啦，有個女啦，咁我唔係好認得佢嘅，直至佢氹佢個女瞓覺，即係佢隻手見翻個 number 嘅時候，我先記得，咦乜磁力王嚟嘅呢個 Eric 嚟嘅喎，原來咁嗰下都覺得幾有趣，因為咁多集嘅 X-Men 裏面咧。你冇見過磁力王家庭嘅一面嘅，即係全部都係即係係佢個身份都係磁力王嚟嘅，但係佢今次佢有多一面就係佢作為即係一個爸爸啦，一個普通人嘅身份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嚟講嗰個係會即係一來我覺得幾突破啦，二來係令成個角色豐富咗嘅，係。咁故仔啦，咁我哋講返故仔嗰方面啦，咁今次其實就我自己就覺得故仔呢 我覺得古仔上面咧都係 OK 嘅，咁但係有少少我唔滿意就係話因為即通常我哋睇 X-Men 咧，其實睇嚟睇去咧都係都係想即其實最主要都係想睇 Professor X 同埋Magneto 嘅衝突嘅。咁、當然前傳會加埋 Raven 三個人嘅關係啦。咁、但係其實今次咧，佢相對個衝突係少咗嘅。即係好早即係 Raven 好早知道，咦原來揾到 Eric 喎，即係條友出翻嚟喎，仲要一知道嘅時候，原來佢老婆仔女都俾人懟冧咗，咁一定大鑊㗎啦，一定有事發生㗎啦。咁然後就即刻就走咗去揾阿 Charles 啦。咁即係話其實喺呢個角度即係已經冇矛盾㗎啦。其實嗰個位即係我都嚟得揾你幫拖落，咁冇矛盾啦。咁而 Eric 嗰方面呢就係佢變咗佢係走去幫咗個大反派，咁佢自己唔係嗰個大反派啦今次。咁成件事就會變得呢好似喺呢三個人本身嗰個衝突位係弱咗嘅喺呢一方面。咁當然佢要做就最後就好似即係眾志成城就走去揼人啦，咁 X-Men 通常都有㗎啦，咁啲 Final Battle 啊肯定一定係要打爛曬啲嘢啊，掉下你掉下架車我又掉下架車嗰啲都係即係呢個 X-Men 裏面最常見嘅畫面，咁但係喺一個劇力上面嗰個衝突位呢就真係略嫌不足嘅，你冇乜嘢去到最後，其實你去到打 Final Battle 你都作為一個觀眾咧，冇期待嘅，冇懸念嘅，即係你唔會話哇，我好想睇佢哋兩個見到嗰一下會點咧？會點樣處理一啲事咧？其實你冇呢個期待喺裏面嘅，因為根本嗰個衝突係唔明顯嘅。你都知道啊，面積土最後都係放手㗎啦。咁又好似即係雖然你都知道即係唔會呢兩條友都唔會死㗎啦，叫做咁，但係你會覺得好似冇乜一個好 surprise 嘅感覺。咁頭先都講到小角色啦，即係主力之外嘅配角啦，唔好話小角色嘅配角啦。咁當然今集仍然係好搶眼球嘅就係 Quicksilver 啦。咁同上一集一樣都係即係佢個拍攝手法係非常之有型嘅。咁我哋會知道嘅就係其實磁力王佢嗰、那個即係其實應該有一對 Twins 㗎啦，其實即係 Avenger 裏面嘅Scarlet Witch 啦。系，即系佢哋两姐弟啦。咁喺Avenger 里边就即系我哋唔要个细佬啦，整死佢。咁我哋净系要 Scarlet Witch。咁呢边咧就直情冇嘅，净系得一个仔嘅啫。咁就系Quicksilver。咁即系你好难免会将佢哋两个比较嘅，即系 Avenger 二里边嗰、那个细佬同埋咧个X-Men 里边嘅 Quicksilver， 你会拎佢出嚟比较。而比较完之后，你觉得嗰个 presentation 咧？Quicksilver 真係型好多嘅，即係 even 我諗係上一集，我諗好多人都會唔會反對就係佢哋去即係叫劫獄啊，算唔算啦？即係做啲救人咧，嗰一幕咧係令人印象好深刻嘅。咁今集仍然都係啦，即係爆炸嗰一幕就真係你可以話係最精彩嗰一幕咯。即係你睇 Quicksilver 救人，即係爆屋救人嗰一幕咧，係肯定係。即係同你話 Final Battle 嗰段咧，反而你覺得 Final Battle 嗰段好似有少少，即係好似啲濕水炮仗燒唔響咁樣，即係好似哇，好似好大陣仗喎啲嘢，但係好多人喎，但係又好似去個情緒，觀眾其實去唔到嗰咁高位嘅。但係反而 Quicksilver 喺大屋度救人嗰段咧，你就印象好深刻嘅。咁而且佢去到個位置，其實佢都救唔曬啦。即係佢都係即係 Alex 係死咗嘅，即係 Scott 嘅阿哥係救唔翻嘅。咁你會覺得都好似即係佢萬能，即係佢好勁之餘，佢唔係萬能嘅。咁你會覺得你睇到呢、這個呢一、這個 mutant 嗰個弱點，我覺得 X-Men 有趣嘅地方就係話相比起 Avenger 咧 ，Avenger 會強調每一個 hero 嘅優點。佢哋做到啲乜？佢哋強項係乜嘢？但係調轉咧，喺X-Men 裏面咧，佢會成日強調俾你睇，就話佢只係識做嗰樣嘢，即係 Scott 咧，淨係得對眼啊！即係你唔好叫佢搞第二啲嘢啦。Storm 咧就係、是、即係 Weather 啦。咁啊 Quicksilver 係快嘅啫。即係你會見到好得意嘅嗰樣嘢係佢哋嗰個弱點係多好多嘅。但係你相對嚟講，你譬如你睇翻 Avengers。 其實 cap 本身嗰個設定係，我覺得佢特別強壯啫嘛，佢改造咗佢特別強壯啫嘛。但係你覺得佢咩都做到啊？除咗唔識飛之外，但係你調住 X-Men 裏面啲人，俾人一唯一俾人一個咁強勁嘅感覺就係 Wolverine 咯。其他人你覺得佢除咗佢哋專長之外咧，好多嘢做唔到嘅。咁所以今集其實你都會見到佢哋做好多叫組合技啦，即係叫要 combine 幾個人嘅能力，然後去做一啲嘢出嚟。咁而呢一啲係都幾有趣味嘅喺一個戰鬥嘅畫面上面。咁但係我覺得喺故仔上面咧就有一個問題、就是，就係即係頭先講就係話劇力嗰樣個張力就唔係好夠強咯。即係相對你話上一集係Magneto 對 Professor X 嘅。咁拉埋啊，即係拉埋個穿越嘅 Wolverine 嘅話，嗰、那個劇力係強啲嘅。但係今集雖然即係都係 Wolverine 走嚟串下場啦，咁都加咗少少佢同阿 Jean 嘅，即係好似有一啲交流咁啦。但係嗰段我自己覺得一般嘅，即係佢有少少好似係想同佢即係成年版嗰、那個嗰度做一個回應，即係話俾你聽啊，其實佢哋好早已經見過面㗎啦，有交流㗎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因為呢個磚太細啦，個樣細眼啊，咁啊狼叔走埋嚟咧，真係好忘年戀 feel 嘅嗰個 feel， 即係我自己就唔係特別有感覺嘅嗰一幕。咁但係即係我知道佢想做一個即係一個對應啊，一個對話咁樣啦。咁同埋因為即係 Wolverine 唔老啫，但係其實佢演員真係會老㗎嘛。咁你會覺得有少少突兀嘅，但係我覺得我明白嗰個導演或者個片商佢點都係好想將Wolverine Hugh Jackman 擺落嚟㗎啦，因為佢哋都可能有啲驚，喂，今集完全冇 Wolverine 嘅時候，仲賣唔賣得咧？套戲仲有冇人睇咧？因為即係好似以前成個 X-Men 系列都係靠 Wolverine 去撐場，咁佢冇咗佢仲得唔得咧？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今次呢套戲即係當然有，咁我梗係睇啦，即係我亦都唔會話冇咗就仲好啲添咁樣，我唔會咁講。但係我覺得即使冇咗套戲，都係有佢嘅魅力喺裏面嘅。 嗯， 咁總括嚟講，其實我喺點講即係如果喺 superhero 系列裏面，我始終我係鍾意 Avenger 多啲嘅。咁但係喺 X-Men 系列裏面嘅電影呢，咁我會覺得今次其實屬於幾成功嘅一套戲嚟嘅，係即係大概就係咁。 OK， 咁有冇啲特別嘢想補充嘅？有冇啲話邊啲位呀啲咁樣？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Jennifer Lawrence 我自己今次我覺得佢嘅表現係都幾 OK 嘅，因為點講呢，即其實佢個面色其實係同成年版嗰個好唔同㗎嘛，直情係如果講角色嗰個個性嚟講，直情係第二個人嚟㗎。 嗯， 係啊，因為你成年版嗰、那個Raven 呢係一個即比較即點㗎，你覺得佢真係一個女間諜囉，一個 spy 嚟㗎，一個同埋即係佢係可以背叛任何人嘅，佢好獨立嘅。雖然呢一個 Raven 都係，但係你覺得佢情感上其實佢成日都依賴住 Charles 同埋 Eric 嘅，即係佢行動好似好獨立，但係佢有咩事佢見到 Eric 有事，佢第一個諗都係諗搵咗阿 Charles 先啦。即係佢嗰個情感係有個依賴性嘅，咁但係同時間亦都可以塑造佢個角色其實係比較立體一啲囉。好多人話即係比較接近原著嘅係成年版嘅嘅 Raven 啦，但係我自己就即係個人睇電影嚟講，我就鍾意啊 Jennifer Lawrence 嘅 Raven 嘅。 嗯，即係可愛啲啦，係咪？即係嗰個淨係 可愛啲囉，同埋即係你要立體啲，佢又好似即係又即係你見到佢係嗰種係懶係好似好獨立，但係其實又好似又好想即係又好似好想人愛護佢啊，又好似好渴求，即係好渴求家庭啊嗰隻，但係又要扮好 strong 啊，即係嗰個角色其實即係如果用日漫嘅口吻就話有文點嘅呢個角色，但係Mystic 就就即係成年版嗰位演員出到嚟嗰個style 就唔係咁嘅。成年版嗰個就比較性感一啲嘅， 因為女幹部啊嘛，即係敵人嘅女幹部啊。 係啦，冇錯啦，同埋你覺得佢同阿 Eric 冇乜情感可言嘅，即係純粹係大佬叫我做嘢我就做，我好 loyal 嘅，但係去到一個位，我知道你背叛咗我嘅話，我就唔介意背叛翻你咯，或者對我即係 即係去到呢個位就係我對我要諗咗我自己先咯。 嗯。 但係Jennifer Lawrence 收出嚟嗰個咧就係、是。佢其實你即係我覺得佢 in deep 其實就係佢唔想要有任何嘅矛盾，佢就係想其實呢三條友即係佢自己 Eric 同埋阿 Charles 三個人即係好好朋友，其實佢最想係咁啫嘛。但係無奈就係大家嗰、那個即係意見係夾唔到嘅，咁所以冇辦法做到呢一樣嘢咯。 嗯，即係佢係其實佢唔係壞人嚟咧，總之而家就 係啦，冇錯，佢都完全唔係壞人嗰種感覺。你見到其實佢最後個古仔今集個古仔去到最後，其實係佢走去 train 嗰班 X-Men 嘅， 直情扭曲曬嘅啦，同原著係。 係咯，即係你如果你話原著本身佢其實一路都係反派嚟㗎嘛，但係佢去到最尾，佢而家係 X-Men 嘅，即係教練嚟，佢仲走去教翻阿 Scott 啊、Storm 啊嗰扎添。 嗯，即係都係因為觀眾喜歡啦，係咯咁樣。 系啦，系啦， 系就系咁啦。 咁我觉得角色其实角色个性，我觉得比较统一咧。即系如果成年版同埋呢个叫前传版、嗯、比较统一咧，其实我觉得最统一系 Cycle 阿 Scott 嘅个性。阿 Scott 系真系冇鬼用嘅，即系佢成年版同埋呢个前传版个性都系咁，都系冇鬼用嘅。 但呢集有会唔会好少少咧？即系有冇你觉得好啲咧？咁就 唔系啊，我觉得真系好。即係佢真係個個性係真係貫徹始終喎，你覺得佢嘅違和感，即係如果我哋話，即係當然 X-Men 佢拍前傳嘅時候，佢已經叫放棄曬啲，即係我哋掉開前傳嘅，唔係掉開呢、這個之前成年版嘅包袱，我哋就做一堆新嘅故仔出嚟，係啦。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係Sarko 咧，阿 Scott 嘅個性其實係最冇違和感㗎，佢係交接得好好㗎，即係佢成年版係廢嘅。佢喺呢套都系废嘅， 即系佢翻唔到原著入边嗰个队长角色翻嚟啦。 系咯，佢其实都冇嗰种队长嘅风格咯，即系喺其实喺成个古仔系应该系喺电影系列，无论原组嗰几集同埋今次前传你咁多集啦，嘅咁多集以嚟，其实佢都冇嗰个队长嗰个感觉出嚟嘅，走唔到出嚟嘅佢系。 佢冇諗過將佢變返做漫畫片咁做隊長。 係啊，反而你話阿 Cycle 即係喺即係成年版 Cycle 死咗之後，跟住阿 Storm 呢就真係有一種即係老師啊、姐姐啊嗰種感覺囉。 嗯。 但係 Scott 冇㗎，你見到佢成日都係即係好容易嬲啊，又小氣啊。咁佢又其實你又覺得佢又唔係真係好識得用佢雷射眼嗰個能力㗎喎，即係冇乜好勁嘅位咯，即係佢嘅能力係好有破壞力嘅，但係你唔覺得佢係好，即係唔覺得，即係有一種叫做係啊，你有雷射眼好勁啊，即係你個招係好有破壞力，咁但係你做咗啲咩出嚟咧？即係令人有呢種感覺咯。 角色描寫到佢好似阿方丈咁啊， 係啊，又小氣啦，好小氣喎條友。 即係劉爾達做都 OK 嘅呢個角色啊。 係啊，即係你諗下佢，係啊，得㗎，即係你諗下，喂。佢即係喺即係成年版裏面就係、是、即係第一嘢就真係唔鍾意 Wolverine 啦，即係你走嚟喺度 block 緊我條女咁樣，咁即係佢表現出嚟個姿態都係啲好即係好鬼方丈嗰啲咁樣嘅態度，好小家嘅。咁跟住然後呢去到呢、那個即係前傳裏面呢，即係又即係好就更加好，即係咁當然佢比較細啲啦，前傳裏面，但係就好更加即係叫我哋話死小孩啦嗰啲咁嘅過程啦，即係開始咁喂你即係一嚟又要同阿 Jean 喺度打下嘴炮啊，但係其實你又冧人哋啊，即係嗰啲跟住然後又扮到好似我同其他人都唔係好 friend 㗎啦，我都係怪物嚟㗎啦，咁但係其實你又即係其實佢又唔係喎，佢又同啲人好 friend 喎之後，咁即係嗰咗嗰個叫做即係好別扭啊！嗰啲個性咧，好唔坦率咧，係其實佢嘅個性係好統一嘅，同之前成年版嗰、那個。你覺得呢一個青少年，即係佢長大咗之後咧，呢一個 Scott 長大咗之後，其實係會成為成年版嗰個 Scott 嘅，係一樣嘅。但係你唔會覺得Jennifer Lawrence 嘅 Raven 長大咗會變咗即係成年版嗰、那個Mystique 呢個就你覺得係交接唔到嘅。但是Scott 是交接到的。 因為由始至終這個導演都是不喜歡雷射眼這個角色，所以他這個很貫徹的。 很貫徹啊，即是 但係佢氣氛係多咗嘅，咁亦都有場即係叫死大佬咁樣，有啲感情戲俾佢可以 show 下咁樣。咁、 okay. 你話討好有冇討好到咧？冇咁討厭咯，只可以話。 O K， 好，即係好難想象，即 係呢個角色都係咁啦，廢廢地又冇咩做，跟住然後Storm 我覺得好可憐啦，即係諗住你喂今次出場你係做反派嘅，應該有啲表現啦俾你，但係佢係完全冇表現咁滯咯，同埋你話佢即係叫投誠之後即係啟發咗佢嗰個內裏潛力啦。你又唔係好覺㗎，即係因為你之前唔知道佢其實即係話佢即係頭髮未變白之前其實有幾即係幾普通啦，你話即係個能力可能唔係好強嘅咁樣，咁所以變咗佢之後好似話變到話變勁咗，你又唔覺得佢勁咗，即係然後佢打起上嚟又冇乜即係又冇乜見識，佢都同阿 Stop 打，你又知道呢兩條友互相打一定唔會有人死㗎啦。 嗯 系啊，即系呢两条友，咁你又知道阿方最后都会加入噶啦，咁但系佢喺故事上面亦都担当唔到咩重要嘅位置咯，即系其实佢同佢嗰边嘅同伴仲有一个Angel 啦，即系有影噶啦，咁其实冇乜分别噶，即系都系阿大佬收靓，佢系其中一条靓咯，即系咁简单咯，我觉得 都打手一个啫， 都系一个打手。系、啊，不过Angel 就瓜咗，咁你冇瓜，咁咪加入埋佢哋咁解咯。 其实即系佢 咁佢又 谂住呢个角色，你会讲系点改邪归正，有啲理由噶嘛。 系啦，冇错啦，你会觉得喂系啦，即系你既然设定佢唔系喺 X-Men 呢一边嘅，喺反派嗰边嘅，咁应该都会讲下佢点样改邪归正啩。咁佢又冇喎，即系纯粹就系大佬输咗，咁我咪跟对方咯。系跟咗第二个咯，即系咯，即系好顺理成章嘅喎。即系我头先都有讲过啦，你又唔觉得佢战斗里面觉feel 到话，即系佢好，我谂佢系想拍到佢战斗里面佢觉得佢大佬唔系好掂，唔掂当，即系喺个性上面唔掂当，或者佢喺嗰个即系成件事上面佢觉得帮唔过，佢应该系想塑造咁嘅，但系其实系冇表现到出嚟嘅，咁佢做咗啲咩啫？咪都系打啫嘛，系咪先？系啦，即系。埃及神都是在那裡打的嘛，咁冇话即係佢又冇话嘩好卑鄙啊，或者嘩好残忍啊，我又唔觉得有呢啲嘢可以令阿 Storm 打打下突然之间，即係佢喺一边望住佢打打打下，令佢觉得喂我原来呢个大佬跟唔过㗎喎，要跟即係应该跟第二边㗎喎，咁样我又唔觉得係咁。咁你话喂佢想破坏呢个地球，喂你跟佢嗰时佢已经係咁讲㗎啦，你唔係而家先知啊。 即係其實呢個咁嘅， 而家先知喎。 即係呢啲可能咧喺古惑仔嘅電影入面呢啲描寫仲多過佢。 係啊，我覺得係真係古惑仔寫得仲好過佢啊！即係你要做二五，點解要做二五？係 係，點解要轉跟第二個大佬有講啊？ 係啊，你喂你過檔要有理由啊，大佬。即係你當然。冇錯，即係當然你話大佬死咗過檔都係一個合理嘅理由，但係你咁係搞到阿桑普真係好弱嗰個個性，即係真係叫做即係小混混嗰啲咁嘅個性咯。 即 係總之為我而家呢邊係啦，大佬死咗咁點算啊？你收唔收留我嗰啲？ 即爭在阿天睇唔到三杯可樂咧，見到阿桑你踢波收佢數靚嗰啲嘅就爭在。 系啊，得嗰幕咯，变咗你冇乜表现咯，咁有少少嘥咯，即系我会觉得，即系仲弱过Wolverine 第一集定第二集，佢走去喺嗰、那个困住 Milton 嗰个设施嗰度放走晒班Milton， 跟住有一堆Milton 走晒出嚟，咁啊 Deadpool 喺嗰度出过场嘅，即系仲弱过嗰啲咯，我觉得。 你讲嗰个咩Wolverine 自己套戏？ 系啦 ，Wolverine 嗰个外传，即系你好，即系我觉得嗰个程度就真系弱到好似系咁咁咯，即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因为你个造型系好特别，所以我一眼就认到你系 Storm 啦。但系如果佢唔系有个咁特别嘅造型嘅话，直情连你出个场我都唔知咯。 系 ，OK， 明白。OK， 好，咁啊，咪系咁上下啦，系嘛？ 系，差唔多啦。 系，咦？今个礼拜有冇其他戏同大家讲啊？有冇啊？有冇 今个礼拜唔系晒快喎？ 系 晒快，今个礼拜就系睇咗呢套。 哦，即系暗杀教室嗰个未睇嘅。 暗殺教室未睇。 哦，咁、哦、或者哥，如果你睇咗之後，或者又補講翻少少嘅感受。 哦，好啊，又補翻啲感受。 其實第一集你有冇睇翻？第一集舊第一集。 第一集我有睇。 你會講兩句咁多，其實第一集好多人都覺得幾好噶嘛，其實。 第一集其實改得幾好嘅，因為始終個故仔即係漫畫啊，梗係長啲噶啦，咁佢設得唔錯嘅嗰啲位。咁啊，好多人都有啲即係有啲不滿，就係覺得個阿 Sir 咧爭咁啲嘅嗰個演員，但我自己就唔係原著，即係我冇乜所謂嘅，即係我唔一定話你要好跟死原著嗰啲嘅。咁我所以我 so far 我接受到嘅成個故仔個流程，咁同埋就係話你可以話 3D 夾真人咧，以前個世代咧就真係通常都撲嘅。即係動畫跟呢個真人通常都撲嘅，但係今次其實佢哋就真係配夾得幾好，夾得幾好嘅，係啊。咁同埋呢個殺老師係幾可愛嘅，令人哋覺得，即係佢加咗好多嗰啲好得意嘅造型啦。係 啊。 例如阿 Bitch 老師喺度講，即係講啲即係同啲女仔傾偈嘅時候，跟住佢又穿住呢個呢個女生嘅制服又坐埋一邊喺度聽啊，即係呢啲係好可愛嘅舉止嚟嘅。咁呢個都係令人哋覺得係即係幾好啦。咁同埋就係話，作為即係有睇原著嘅人，你都會知道冇咁即係殺老師唔會喺嗰個位置死噶嘛。咁但係你仍然係喺戲劇上面仍然做到嗰個感動位出嚟咯，即係最後嗰 part 即係混住佢啦，殺咗佢咁樣。是做到個感動位出嚟嘅， 嗯， 係即係你明知佢唔死噶啦，因為你又即係你有睇原著，或者你喺一個戲劇上面嘅推進，你覺得應該都唔死嘅，但係佢都做到一個位令你覺得係感動嘅。咁我覺得成個位都成功嘅，同埋佢就係話其實佢未完全解謎噶嘛，應該係呢個大結局篇先解謎啦。咁但係咧，你都會覺得係完整嘅，即係佢唔會係嗰種即係。即係做下做到套戲做到一半，咁乜嘢都冇講到，跟住然後就話大家睇下大結局啦咁樣。即係佢起碼佢都喺叫做第一集入面，佢係俾到個高潮位嚟嘅。 咁至於第二集如何咧，咁啊等下夏木貝睇埋先，同大家再 好啊！我哋睇完又再傾下啦。 好，唔該曬夏木貝。 好，唔使客氣，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到我哋講下啦。OK， 咁啊馬仔有咩睇法咧？ 其實 X-Men 系列點解會永遠都要狼人擔旗都係佢自己造成嘅，其實我覺得。 即係你意思導演？ 唔係，即係佢成個製作方針都係佢自己造成嘅。 係。 其實如果冇二輪第一戰點樣托，即係俾另外一個導演托一托磁力王同埋 X 教授，佢更加唔使知有第二啲角色做啊。 哦，咁點解咧？點解咧？ 吓、啊！我讲佢咁多集，全部都集咪狼人，有边个边一集？即系除咗二人第一战之外，有边一集唔系狼人做主角？其余嗰啲全部做纸牌啊！后边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真正嘅 X-Men 第一集嗰阵咧，佢其实唔系特别去 sell 边个嘅，佢好似 唔系第一集好少少啊， 摸下，所以佢摸下你班友仔中意边个人，即系佢都冇边个特别去做得佢突出嘅。其实不过咧，就啲人啊，的确系。中意狼人多啲咁樣，咁同埋啊，當然變形女啦，係啦，咁即係出奇地，竟然呢個敵國，我諗佢諗都冇諗過啲人中意。 唔係，其實係佢嗰個戰鬥方式同埋設計唔關個角色個描寫事嘅第一集。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設計得佢可以咁樣，即係咁樣纏住， 可以反地心吸力纏住佢，跟住用只腳係咁彈嘅，我覺得。 係啊，但我諗佢冇 expect 啲觀眾中意嗰個角色㗎，我 係佢當一個怪人咁樣嘅啫，可能第一集。 怪人嘅啫，其實我諗佢拍嗰陣咧，覺得佢同嗰個蝦毛怪冇分別㗎。即係都係古好，佢即係佢想整個詭異啲咁樣，啲身位啲詭異啲咁樣啫嘛。啊，點知你班友仔又中意喎咁，佢咪可能咪將呢個角色又再即係擺重啲咁咯。咁啊， 擺重啲啊， 班友又中意啊，擺重啲咁。哦，咦，你班友好似唔好中意啊 ，Cycle 喎，佢覺得嚇，咁佢咪可能嗰個就越嚟越矮化啦。咁會唔會咧？會唔會其實係慢慢去即係形成出嚟嘅咧？其實係。 都是他自己形成的，但是其实他没有想住改变咯，我觉得整个系列。 没有想住改变当然了。 即是他做到他没有人用的话，我觉得是他自己整死咯。 嗯。同埋明明二零第一战就即是找一些新的角色出来，他第二集啊话就死晒嘛。 即是他很喜欢人出完之后他很喜欢话冇晒走咗死晒啊，即是 White Queen 那些成集乜嘢咁全部死晒啊，唔知要。 因为佢唔中意用呢班人咯。 系咯，即系佢本身咪集中咗几个，但系即系好似其实而家佢都系噶，佢本身即系其实我应该佢多谢二人第一战啦，应该如果唔系边有磁力王同 X 教授啊？ 啊，你话旧嘅磁力王 X 教授，其实嗰时啲人都中意嘅，不过就嗰个。 但系你冇咁重啊，你嗰阵时本身系当一个前辈咪咁企喺度，我觉得其实。即系佢有讲嘅，但我做唔到嗰样嘢咯。我觉得嗰阵时， 即系佢咪当佢系一个 leader 咁咯。即系好似你睇 Star Trek 咁，即系其实根本就点解揾啊揾呢个做啊 X 教授，都系因为啊 Star Trek 嘅 光头男长 ，Next Generation 系直情光头男长啦。即系佢就系一个咁嘅震慑嘅角色。但系虽然你个古仔你又唔系话睇佢，但系你又要有佢咁样去摄住咁啊，即系你金道夫咁样咁啫嘛。即系另外一个金道夫啦，摆到明啊。即系佢需要有呢咁样嘅角色。去即震慑住咁样咯，嗰时，因为你第一集嗰阵，佢哋都 no body 嚟噶，即系你暴风女神后尾至攞影后啊嘛，嗰时冇啊。 系嗰阵时唔系噶，第一。 阿狼人好似之前冇人识佢系边个嚟噶，直情系。 系系呢套弹起噶嘛。 佢系澳洲演员咯，系咯，即系佢澳洲嗰时会红唔红，但系荷里活佢就一定系冇人识噶，嗰时。 系 咯。咁成班都系 no body 咁样，咁佢即系嗰两个就叫做镇住嘅啫，咁样咁但系。佢唔係話冇用嘅嗰兩個，但係呢又唔會話你變得唔係主角，你唔會寫佢。 你唔會寫佢咁多嘢囉，你都係一個即係啊呢、這個係一個司令官咁樣囉，我真係覺得。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男長咁真係係啦。 係啦係囉，你都唔係咁樣定位囉，我覺得。咁你係二人就一次咪無端端整咗，即係好似頭先阿貝夏木貝講話咩最好係阿赤王個女嗰段描寫係。 係的確係。 咁你寫呢啲嘢嗰時唔係二人第一戰先開始寫呢啲嘢㗎喎。 係都係，就算你話接返啲真實歷史背景咁，即係好似想玩少少，即係其實都係因為即係應該係因為咩係啊 Watchman 嗰啲影響嚟嘅，我覺得係有少少。 即係呢啲喺我真實歷史再加落去咁樣嗰啲劇情㗎嘛，成 加真實歷史落去。 係啊。 係啦，咁呢個就又係嘅，咁其實呢都係正嘅，但係今集其實唔多㗎喎。 咪今集唔係太過咩啦， 即係佢嗰個咪好多嗰啲核彈啊，嗰啲咯。 佢個背景啫，嗰陣時冷戰嗰啲八十年代。 係咯，佢就唔係好似以前。 唔係個事件入面再插落去啊嘛。 即係同埋係插好多歌仔啊，好多電視啊，好多嘢啊，好多文化發生。 啲流行嗰啲嘢咁樣嗰啲係咯，啲歌啊嗰啲咁嘅嘢。 塊人著咗件莫史迪嗰件衫，嗰件。 係啊，打部機啊，近似八十年代啲遊戲機咁咯。 係啊，即係其實佢呢套即係 M 級咁啫嘛，勁多嗰啲。嗰啲八十年代歌啫嘛，佢爭在未播譚詠麟嘅《暴風女神》啫，但係《暴風女神》出場要唱羅阿拉啊，咁樣先震翻啊！咁其實就唔知啊，即係其實都係咁啦。我覺得係啲人因為嗰時睇，咁佢就好似覺得係 X Man 係呢啲人嘅咁樣，咁佢呢啲人做添咁樣，咁佢咪見即係好似上一集，咁你見翻嗰啲人做翻嗰陣，梗係有種莫名嘅興奮。我係明白嘅，係嘛？ 係咁，佢上一次又唔係太慘，佢又關啲即係啲佢嗰啲時間嗰啲咁嘅，佢本身個古仔原裝又係 OK 啊嘛。 裝古仔係有翻咁上下嘅，即係玩條橋係有翻咁上下嘅。咁但係我覺得啲人最著弱係因為有兩代嘅演員啊，主要係 齊人多人啊嘛， 多演員係啊， 係咯，佢齊人啊，所有做過嗰啲人全部出翻 嚟，係咯，即係啦，咁變咗佢嗰個感覺上係會覺得好正，咁但係咪嗰個戲真係咁正咧？咁樣。即如果你要以戲論戲咧，二人第一戰係咁，即老實講，我哋係覺得咧係咁多集 X Men 拍得最好嘅，其實。但 係即佢有啲人描寫又有啲戰鬥啊啲咁嘅嘢係好啲咯，我覺得。即 戲論戲啊，我講多次。以戲論戲，即你淨係純粹當喺一個電影睇，二人第一戰係拍得最好嘅，以電影嚟計。咁但係一般觀眾唔係咁講咯，因為嗰度出嘅角色全部都係佢哋唔熟悉啊，即亦都事實上卡通入邊嗰啲都唔係最一線嘅角色，係嘛？ 系，都冇点见到人。 系啦，咁你出埋啲咩人嚟噶？呢啲咁样咁 大声公嗰啲啊嘛。 声公啊，乌蝇女。 系啊，你出反而唔系出 Cycle， 出而家变咗阿 Cycle 大佬嗰个 Alex， 其实细佬嘅。 系啦，调转嘅，系啦，咁呢集仲要整死埋佢啦，终于吓。 吓、啊，又死多个啊！佢即系前面人咧，只有啲其余啲人全部差死晒啊！应该除咗主角几个。 冇错啦，除咗主线即系 Beat 啊，哋嗰啲仲。因為嗰啲唔會死㗎嘛，咁其他都死曬啦 ，OK。不過佢最搞笑連 Angel 都死埋，本來 Angel 都緊要。 明明最初 X-Men 人組其中係 Angel 都死埋啦。 竟然佢由到尾都係敵人添嘛，仲要冇翻過嚟啊！ 系佢原本旧嗰个版本嗰时都系第三集出，都系好快又冇用啦，都系。 啊冇，我哋唔重要啫嘛，仲衰过今集啊。 系咯，都冇得打，直头俾人刺咗对翼啊，即刻收咗工啊。 系啦，咁啊冇啦，都系咁啦，都系诶，系、啦，即系其实都系揾捧咗啲咩人去演啲咩角色。咁啊 ，Wolverine 就应该系成个系列里边最成功嘅角色啦，的确系咪？即系如果你有啲人谂起，即系。超級英雄，我諗 Wolverine， 即係我講依家嘅電影啊， 即係你即係其實同阿羅伯唐尼雙塊影咯，兩個 咯，絕對啊！即係唉，一諗起梗係一係就狼人，一係就 Iron Man 最 icon 嘅啦，即係而家即係你問起啲人嚇，即係最超人， 係啊，係啊， 咁啊變咗冇辦法啦。咁當然啦，咁你阿 Hugh Jackman 做嘅狼人梗係型啦咁。咁但係其實呢個就係型咗好多咯，即係其實唔係 就好似我睇咗佢介紹。即係好搞笑啊！即係原裝動畫或者公仔書嘅狼人得五尺二， 係啊係啊， 佢六尺二，高咗成尺。 即本來阿小兒啊嘛，應該係，而家變咗高齡啊，咁樣撈遠啊，即係愛情植物鏈啊，真係。咁你冇辦法啦，咁而家你變咗型男嚟嘅，變咗係嘛？咁同埋佢由頭到尾亦都冇著過嗰件嘢上身，係嘛？嗰件戰鬥服， 可以黃色啊，或者佢近時有啲啡色嗰啲啊。 係啦，咁啊睇下啦，睇下下一集呢、這個阿 Hugh Jackman 會唔會最後都著起嗰件嘢？咁啊，以後就皮套演員做先啦，嚇、 啊。 係啦，我相信都。 以外佢同埋今次都講啦，佢即係我覺得其實 Fox 要拍呢個系列真係好睇啲觀眾，佢只要即係啲觀眾中意著翻套衫，而家先慢整咁耐。 即其實都係 Marvel 開始發覺啲人開始接受到佢未有跟啦， 係咯，即係佢似個人好多。Marvel 係佢想第一集即係 Iron Man 有啲咁推，跟住要知道推咁上下，佢慢慢扭翻，即係啲人就接受，慢慢轉翻去似翻即係動畫或者漫畫嗰啲咁嘅，即係改變咗靚啲啦，即係大個款去似嗰啲啊。咁但係即本身 X Men 好耐㗎嘛，已經由即係2000年開始，咁佢係一路 早係佢仲早啲。 系啊，佢谂都冇谂住做，佢其实佢都谂住系一路咁推你，中意咩咪推咩俾你咁咯。 摸住石头过河啦。 系啦、啊，所以佢嗰啲咩 rap 时间线啊，佢自己成日自己打自己嘴巴，全部啲人又重复出咁样，佢都冇啊。 佢哋成日想砌翻佢边集前后嘅咧，我简直都多余，我觉得唔好嘥时间啫。 唔系，佢就如果唔计上一次 reboot 翻啊，话咩睇翻，就我就唔睇，我就唔理个 reboot。佢自己本身前边未 reboot 之前，我已经。自己打大自己嘴巴嗰啲人， 系啊， 即系啲角色可以唔同时间都可以出现，都系同一个角色嘅。 我净觉得最好每一集当系独立好睇啲啊，唉，唔好烦啊，唉， 系咯， 系， 咁即系佢本身都冇得连贯性嘅，佢就系、是、即系佢而家系得呢个系列开始有啲连贯噶嘛，跟住其次，即系之前咁多集好似系头三集咯，跟住之后啲咩外传都全部唔拉更嘅啲人嗰啲摆位。 咩、最好笑即系呢套嘢所有嘅优点都归功俾而家呢个啊。咩 Fine Singer 係嘛？ 嚇！ 即係歸功曬俾佢，即係又發生嗰啲即係所謂乜乜之父嘅情況咧，即 係呢個係啊，呢、這個 X-Men 之父啊，出咗 高達所有嘅好嘢就係副嘢嘅啊，超時空要塞所有嘅好嘢都係阿何心正治，梗係大佬啊，梗唔係啦，大佬嚇！咁、你根本連二能第一戰啲好嘢都歸埋俾佢，喂，打完都唔係會發嘅，大佬搞清楚啊！喂 吓、 啊，即系话开呢一个前传呢一个公路，点会系佢啫？ 系咯， 黐线佬， 唔系之前就系俾佢拍烂晒，跟住前传先捉翻起。 唔系佢拍烂，拍烂都系第三集嗰个拍。 我知道第三集台外狼人外传都不烂噶嗰阵时。 狼人传佢嘅咩？ 唔系佢，即系我话意思系佢哋间公司出到一路出到烂晒。 即系嗱，佢拍嗰一二集咧 ，OK 嘅， 系啊 ，OK。咁唔係話唔差，我都覺得 OK， 可以即係應該可以有繼續，但係跟住就其他人拍爛咗嘛，其他人拍爛咗，咁跟住到二輪第一戰就救翻呢一個系列，跟住佢唔知乜嘢又揾翻佢去做阿 Van Singer 做翻導演，咁可能都冇。 唔係，我諗佢哋覺得可能之前咧拍死咗，咁揾翻佢保證啲，可能未冇死啊嘛，因為佢之前 係啦，咁同埋事實上二輪第一戰嘅導演話唔想拍續集， 係佢唔拍嘛，係啊，唔拍續集。 咁但唔知咩而家 Kingsman 佢反而肯 又拍續集啊？唔知 解咁可能 Kingsman 係會唔會佢自己啲即係咩啲啊？我唔知啊。 佢自己中意啲咯，可能 啲啦，或者係咯。咁唔清楚啦。總之嗰時係佢唔肯嘅，又唔係話專登唔揾佢咁。所以先至又揾翻阿 Van Singer 做啫嘛。咁其實點會你要歸功佢咧？都唔係佢帶翻起個咩嘅，係咯。 嗯。 咁我唔知啦。但係總之係咁啦。總之所有嘢又變咗佢又係 X-Men 之父咁啊，搞嚟而家變咗 好奇怪啦，唔係啊 ，Stanley 啊，嗱 ，Stanley 都客串喎，原來今集嚇，咁啊， 哦，睇導彈射上天嗰啲啊， 啊同唔止 Stanley 同佢老婆啊， 係， 係啊，今次連埋佢老婆啊，佢隔離嗰個老婆真係佢老婆嚟喎，原來， 嗯， 係啊，唔係 Gary 飛，兩公婆陣出嚟睇導彈啊， 係 咁樣。咁佢點啊？咁又差唔多，咪講翻咩啊？講翻我頭先提過嘅阿慈力王個女係嘛？ 係，依家無端端有多個女咁啊！ 係啦，做咩咧？之前即係大家講嚟講去都係多數講咩啫？講阿 Chris Silver 同埋阿紅女巫係嘛？犯人同紅女巫咩乜嘢？仲有個女啊？冇錯，真係喎！原來漫畫上仲佢之前仲有個大女嘅，咁但係咧又真係死咗喎！呢度咧其實佢係攞翻嚟玩，當然佢唔係 exactly 係咁啦，咁個時間都唔同，因為如果你講原著就阿慈力王你老好多嘅，佢納粹德軍嗰陣佢都大人嚟啦，點係咪先？原本嚇 係 好啲噶嘛。咁佢老婆都係嗰時集中營嗰時係咪識㗎？定係之前識啊？好似 都係嗰陣時間早啲識㗎。 係啊，早好多㗎。咁個大女咁啊係死咗嘅。咁同埋個大女應該就冇超能力嘅喺漫畫入邊都嚇。咁呢度佢就都講佢有啦。咁起碼佢可以召喚到啲雀係嘛？ 唔知啊，系啊，類似啊，就整到似。 但係好奇怪地咧，唔係即係咁首先係有一個名嘅。咁呢套戲入面佢好似叫 Lila 係嘛？ 哈哈， 叫 Lila。咁其實佢原本漫畫就叫做 Anya 嘅。 係。 係啦，咁佢哋都話同一個角色嚟嘅。我查過啦，即係唔係另一個角色，佢就係呢個 Anya 嘅角色嚟。其實不套戲改定個名啦，唔知點解啦，係啦。咁佢就話咧，原來喺第啲外傳，即係嗰啲所謂平行世界故事啦，佢好多噶嘛。我出呢啲。reality 嘅版本咧，咁有個叫 What If 嘅 Volume Two 入面咧，咁佢嗰個就講到呢一個大女竟然係冇死到嘅，即係佢個歷史唔同咗嘅，係啦，第二個地球啦，嗰、那個叫做 Earth 97400啊，嗰個好似叫做 係佢成日唔同，每次改變都做咗個世界出嚟喎。 係啦，即係佢平時正常嗰個錄一錄啊嘛， 嗯， 係啦，錄一錄個渠啊嘛，通一通佢， 係。 通渠啊！咁佢啦，咁嗰個喺嗰個平行世界入邊，就佢個女冇死，冇發生嗰件事件嘅。咁佢就好妒忌嗰兩個細佬妹啊，佢哋有超能力嚇，咁又好憎呢個慈力王老豆嚇，即係恐怖喎、啊！呢、這個女仔你唔好以為，你一睇覺得好可憐係咪？ 嗯， 原來唔可憐嘅喎，原來好恐怖嘅。咁佢只冇超能力啫，咁就竟然唔知點樣殺咗紅女巫，即係可能佢好細個就去講嗰陣。 唔係你本身一向就有超能力，你唔係即好似講話悟空佢唔谷住嗰陣時都俾人暗算到啊？定 講佢嗰時係細個嘅，唔係大個嘅。咁啊殺咗阿紅女巫，咁殺紅女巫，因為佢唔知自己扮咗佢喎。 係。 係啊，咁啊賴咗係個佢老豆殺咁樣嘅。 嗯。 咁後屘咪阿快銀咪以為真係佢老豆殺就懟冧咗阿慈力王喎，竟然唔知點樣可以咁佢最尾阿快銀又俾呢個 Anya 又殺埋，即係佢殺曬佢自己屋企人。 嗯， 係啊，好恐怖嘅。 嗯， 即係鬼故嚟啊！呢個你聽係嘛？ 哈哈，咪都係咁啊，係啊，呢啲咁 嘅。竟然有個咁嘅外傳故事嘅，咁啊唔知你大家有冇興趣啊？有興趣睇翻個 What 裏邊講嘅。咁啊，當然佢仲有第二啲平行世界啦。咁嗰啲就我都唔知佢發生嗰啲咩事啊。咁但係就嗰啲就可能好似話佢話差唔多嘅，即係都係死咁嘅。 嗯， 即係但係都有第啲古仔有提過有個咁嘅大女嘅角色，可能叫 Anya 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查翻，係啦，咁就係咁。 係， 咁今次其實都係攞翻出嚟，即係擺落呢個古仔嘅，就唔係呢個古仔作嘅，係。咁而佢係親生細佬妹嚟喎，即係話咧佢係都係同佢哋同一個媽嘅喎。 係。 係啦，咁呢個電影就當然唔同咗啦，因為佢一齊死啊嘛，兩母女係咯。 係，同埋犯人反而係大佬大咁多。 又唔同阿媽啦，係咯。 咁上次做個細路女應該係紅女巫，但又冇咗，唔知 嘅。咁、如果佢可以當我哋全部唔同阿媽，有機會紅女巫係再另一個人生㗎。係。即係既然佢呢度嘅阿慈力王咁風流講到嘛。 嚇、啊！去到邊搞到邊咁啊？ 係啦，係咪聖鬥士星矢咯？嚇！ 全部啲聖鬥士都係啊，聖護乾淨教強。 佢呢個版本可能變咗咁。咁佢中意嘅啫，下集再寫佢可以再作埋阿紅女巫啊，就第二個人生都得，係啦。咁似乎唔似係阿花人個咁細嗰個妹啦， 嗯， 唔似啦，係咪？ 係， 佢都冇講啦，因為佢呢度講佢其實都又冇十年，都過咗八年噶嘛，咁佢講上一集嗰個細路女而家應該都大個噶啦， 係啊， 咁佢都冇講喎，咁應該佢個唔係紅女巫啦，係啦，同埋佢有冇諗住擺紅女巫落嚟呢度咧？咁啊都冇唔未知， 係 啊，未必啦，咁啊睇佢下次咯，因為其實完咗噶啦嘛，佢話呢個叫全前傳嘅完結 篇，唔係佢嗰個係咯。佢呢個前傳三部曲啊，完咗啊嘛，咁你 阿 Pocket 咁啊，用咗原本啊，同啊，应该其实同阿雷射眼佢哋啲因由啊，即系千丝万缕嘅本身呢个角色都， 呢个即系穿越几千年嘅故事嘅原本啊， 吓，即系佢本身同阿雷射眼个仔阿 Cable 嗰啲，即系点讲啊，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啊，系嘛？ 系啊，你解释下啦，好复杂啊，真系。 吓，咁本身。即係本身又係阿 Poise 又係近時埃及嗰陣時出世咁第一個變種人啦，你當係咁啊，本身又係即係嗰時個法老嗰啲係其實係未來人翻到去揾呢個 Apocalypse 個原來 即係其實個法老係未來人係 係啊，咁啊後屘即係佢後屘啲復仇者又去咗古時嗰陣時啊對付嗰個法老啊，咁啊剩翻啲科技嗰啲嘢，跟住阿 Apocalypse 就即係攞咗佢咁啊，周圍即係去。探險啊！地球咁，你當攞嘢，跟住佢後屘攞到外星人啲科技咁啊，變咗而家咁嘅四樣啦。 哦，即係佢而家呢個能力係加埋外星科技之後先咁嘅。 之前佢係灰色皮膚、藍色嘴嘅啫， 都冇咁勁嘅。 冇咁勁嘅，咁但係咧，佢攞完之後咧，跟住無端有個半邊身係機械咁，有個人咧就嚟揾佢，跟住就殺咗佢。 嚇、 啊？係啊，咁但係死嗰陣時咧，即係佢本身俾佢打死嗰陣時咧，即係阿 Pocket 死嗰陣時咧，跟住就。扯烂咗佢个机械手。 哦。 吓、啊。咁变咗后尾嗰啲机械嗰啲细胞咁嘅嘢整到佢变咗不死身，点之后进化到阿 Pocket。 哦，即係佢唔不死原来係因为有啲机械细胞。咁但呢一个所谓半机械人又系乜水呢，咁要讲。 吓、啊。咁、啊、原来呢个人一未来返去个 Cable 嘅。 就系阿呢个阿雷射。 大角个仔嚟嘅。 凤凰啊。我哋话假凤凰啊。 哦，假凤凰生出嚟噶嘛呢个， 咁嘅，咁呢个就佢因为知道咗呢个人对佢咁重要，佢就后屘就制造件事件而令到呢个 Cable 咩濑嘅嘢要去送去未来度医系嘛？ 系啦，咁啊俾咗另外一个即系平行世界嘅阿雷射眼同阿排樽机真正嗰个女带咗去未来医咯， 即系又另一个平行世界嘅女， 系啊。系啦，咁又好搞笑。佢最尾系讲佢哋即系好多事件发生，又佢又整咗一个另外有一个 Cable 系冇俾机械呢病毒，即系整咗上身嗰、那个嗰、那个 Cable 咧，系阿 Pocket 想上佢身嘅。 系啊，即系其实唔知系咪阿黎菩萨咧就同阿 Pocket 尖过系嘛？你一定要揾呢个 Cable 揾到风同 埋你个肉身过来都系你又系成啦咩？你俾佢即系点讲啊？杀你个又系佢，但系如果你想。统治呢个世界变咗无敌嘅话，都系要靠佢肉身，都系要揾佢。 真系风云嗰个古仔嚟嘅，系啦，阿 Polin 真系红霸嚟嘅，其实。 哈哈，咁但系本身整呢个 Cable 出嚟咧，就系阿 Sinister， 即系阿孔超先生整出嚟嘅。佢嗰个假凤凰系佢整出嚟嘅，嗰个女人，即系令到，即系佢同阿沙克咁识咗之后，等佢生阿 Cable 出嚟。 系啦，呢个孔超先生就系点嘅样嘅咧？形容下。 吓、啊，呢、這个僵尸人啊！我唔知系咪真系僵尸嚟嘅，佢原本 唔知佢系咪僵，但系佢个样好似僵尸。 系啊，咁但系都系俾阿 Toys， 即系嗰阵时好耐之前见到，跟住之后再将佢提升咗，咁啊变咗不死啦，又系。 系啦，不死人。 吓吓，咁又系不死人，就同阿郑嘉颖有一次啊个样啊。 哇，真系好似大佬，又系咁嘅须，又系红红色眼发光嘅，个头都系立咗后边。系啦，阿郑嘉颖转转个 po 哥衫就系啊，反起条领就得噶啦。 哈哈，咁本身又系讲阿 Sinister 应该系好耐之前已经留意到阿 Cyclops 佢哋嗰即系个森麻家族嘅，讲佢嗰时， 系， 跟住去到现代跟住揾佢嘅，谂住打肿嘅，其实佢都系攞去。 系啊，呢个孔兆生唔系现代人嚟噶，已经 系啊，佢好耐之前喺度啊， 古时代咁已经喺度。 哈哈，都系咁啦，咁所以其实原本个古仔就同即系。阿 Cyclops 佢嗰家人有好大关系嘅，阿 Pocket 系空少， 真系主角嚟嘅大佬。唔系你咪真系好似 Star Wars 入边嘅 Skywalker 家族咁啦？你话紧唔紧要啊？ 系咯。 咁你会唔会拍到真人版？嗱，我真系当你 Star Wars 只系漫画嚟，拍真人版点解 Skywalker 变咗契弟，变咗跟班，变咗傻仔？你好唔好听啊，大佬？ 唔系，所以咧，其实佢而家改编咧 X-Men 个系列咧，佢永远改咧，佢都系攞啲人出去当纸牌打咧，但系佢讲唔到个故仔，因为根本原装个故仔唔系咁，佢要扭到变咗，佢咪冇背景咯，全部啲人。 其实佢呢个做法就大家唔系冇睇过嘅，香港有个导演叫徐克咧，都中意咁做嘅，即系以前都多啲，佢攞咗啲名著啊，咩都好啦，即系金庸又好咩好，即系佢都系攞咗啲人物名咁样就即系砌个故仔，都其实唔跟嘅，都唔完全唔跟嘅，系咯。 嗯， 系啊，咁但系 但係嗰啲佢就唔係咁系列嘅啫，除咗嗰啲係咪，即係佢就算得佢都係最多整嗰套續集咁。咁但係你呢個以一個咁長嘅一個 project 係咪，你下下講緊十年二十年，即係佢可以角色咁樣嚟消耗咁。咁其實點算呢？咁而家你而家講啲古仔講到 原初阿 Percy 要打三千年啦，咩話三千年後統治地球啊？佢本身 係如果呢個橫跨三千年嘅呢個終極敵人，等到一集打踩咁樣，咁同埋佢而家喺咁早期啊，即係啲 X-Men 在咁早期嘅時候咧， 仲細路仔咗佢全部， 已經要打緊一啲終極大佬，咁第時啲古仔仲有咩講啊？ 唔知啊，總之佢。啲主角你話永遠都好前期喎，做嚟做去都係，跟住但係啲敵國用曬後面啲人啊嘛。 係啊，你康兆先生都超勁啊，雖然佢其實 Apocalypse 再勁啲㗎嘛，但係佢一整到咁雞，咁跟住下一集可能狼人又一條友已經殺咗康兆先生。係 啊， 咁你冇搞錯，咁你之後仲有咩做啊，大哥？ 係啦，唔知啊，真係。 係啊，唔知啊，係咯，唔係你真係蜘蛛俠都要出到啲咩秃鹰啊，係咪話今次係嘛？ 係啊。 出呢啲啊？呢啲冇咩人嚟嘅， 系其实又系其中一个敌国咁咯，我觉得。 即系你睇卡通好似，你有冇出过啊？但系呢个角色其实， 唔系动画版成日有嘅，不过好废嘅呢个系呢个，即系唔系主要好劲嗰啲特 技啊。即系唔系好有印象喎，有出过秃鹰嘅。 哦，有动画版嗰啲，系啊，成日都有嘅。 我都喺度嘅。哦。 系，唔系佢成日一唔系，但系佢好少可诶，即系点讲咧？佢唔系话成件事搞手嗰啲咯，都系其中一个。 即系似啲。即係後面嗰啲人多啲， 唔係佢咪超啲犀牛嗰啲咁嘅角色咯，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咁啊搞下搞下咪遲早又係變咗咁咯，即係要出啲再二三線嗰啲做敵人啦，一線都出曬啦嘛， 係佢整死曬，成日都好中意唔知做乜一出就， 唔係我講開佢咁整落去咧，反而你咪覺得嗰啲後來出嗰啲咪應該勁， 係咯、啊。 唔係啊，講得勁啊，即係 係啊，唔係你睇嗰陣時佢講得好勁，但係我覺得唔知我講廢喎，唔知揾我咁廢咁。即係其實好似上次電人咯，我覺得係點解勁咗咁多咧？明明響我原創啲動畫或者咩冇咁勁喎，點解咁勁可以變電嘅啫？ 勁過漫畫啊，的確係。 係咯。 係烏流嘅。 係咯，即係有一條友著一件三色放電咁樣啊，咁我。 唔係，但係你電人話曬都係啲比較早期，但係即係佢早期，但係佢可能佢就未唔係你後來最 icon 嘅人物啦，但係佢真係早期敵人啊嘛。咁但係你秃鹰唔算啊，應該真係。 哦，咁唔知我冇查到啊。咁但系其實佢唔使出秃鹰嘅，不過佢好多佢唔用嘅，即係你好似屠夫啊嗰扎好多人嘅蜘蛛就 新訂做俾阿 Michael Keaton 做咧，因為 可能唔知可能係啩。你本身你一話另外一個整幻術嗰個都未出啦，即係冇超能力嗰、那個。 嗰個 金魚揾我唔記得個名，揾我揾個金魚缸嗰個罩咁吸住個頭。 係嗰、那個叫咩？我死啦！咩唔記得咗呢一時間。 唔記得咗係。 個魔術師嚟噶。 系啊， 我好中意嗰个喎，系咯， 系有两只眼喺个心口啊，似 啊，我假嘅啫，佢扮嘅啫， 系佢嗰个就冇超能力靠， 系啊，嗰个正我中意， 佢本身喺荷里活做特技噶， 但嗰个如果你睇旧嘅蜘蛛侠动画咧，嗰、那个系几大敌人之一嚟噶， 嗯， 其实佢原本都谂住出噶，因为即系上一套因为 cut 咗啫嘛，嗰、那个 project 系， 原本都谂住有出噶，即系如果再做啦会出到佢嘅，但系冇啦，冇办法。 嗯 咁出嚟出去都係嗰啲咁，唔知啊。Anyway 咁啊，其實可能一般觀眾 Anyway 都唔識㗎啦。你出乜對佢嚟講一樣㗎啫。 係，咁你 X-Men 咁佢見到狼人就拍手咁樣，跟住而家整咗啊磁力王啊佢哋嗰啲咪見到咪得咯咁啊。 電影裏面嗰班即係嗰班觀眾佢唔係睇開㗎嘛，佢根本唔 care 你嗰個敵人啊，你求其揾個人出嚟俾佢打啫嘛。 系咁好，都话而家你呢个更加都系啲敌国完全冇描写，嗰啲 Angel 嗰啲咪出去打手，全部都系。 下集出石坚其实一样噶 ，OK 噶。 佢自己作个名整条友出嚟咪得咯。 咪石坚咯。 系咯，咩都得啊！哦咩啊？整个我叫咩啊？整个如来神掌嗰啲对手嗰啲啊，天残脚啊 都得啊。 系咯，个异能又只脚摆好变好大，一嘢踩佢哋啊。 佢应该谂咧，好似石坚咁咧，次次都系嗰条友做嘅，但系次又唔同角色嘅。唔知点解，次次黄师傅打针都系石坚做，但系佢唔同个角色系。 吓、 啊。应该咁样系嘛？ 唔知啊，真系。 固定嘅人演嗰啲敌人，但系就只是其实唔同嘅角色嚟嘅，咁咪算咯。 系。 即系怕变咗黄飞鸿噶啦，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英雄片咧差唔多啊，大佬吓咁啊咁啦，系啦咁啊叫做介绍咗少少啦，系咯冇啊，系咯 嗯 因為其實我自己未睇到啊，係啊，我朋友睇咗同我睇咗啲資料，我知道曬佢真係講咩啊，不過我未睇啊，都會睇翻，當然會睇翻嘅，睇下會唔會睇翻之後再補少咗我自己意見啦。暫時我冇咩意見，因為未睇啊嘛。 係，即係我有少抗拒嘅對呢個系列。 咁我聽翻佢哋講咧，就係、是、咯，即係變咗係嗰個畫面啊，嗰啲亦真係唔悶，佢話好有成日打嘅，係啦。咁就係、是、大就係咁咯，係咯，大就係咁咯。你想挖啲深啲嘢，其實就冇嘅咁咯。 係佢個深度仲衰過美國隊長三。 冇深度嘅，冇深度嘅，係佢做出嚟咪做出嚟咯，咁咯。係啊。係啊。咁呢個有冇嘢想補充啊？仲 我冇啊，我就係我唔知硬係冇心機見到套嘢就。 係咪因為佢將你啲真係睇開漫畫動畫中意嗰啲人物又貶低曬啊嘛？因為你 X-Men 睇過好。好闊嘅世界嚟㗎大佬，唔係得幾條友㗎。 唔係嗰啲集數係呢個講下嗰個講下，咁個都有戲做，咁感覺上過多即係都唔係二打六咁㗎嘛。但係一睇戲嗰時候，哇屌全部。 喂你一跟啊磁力王嗰班友成日都唔見咗嘅。 係冇永遠都話呢個磁力王永遠錯到人㗎嘛，唔知佢嗰邊。 大鑊大佬。 你本身係整到個島出嚟，啲人係上曬住啊，佢呢個就彈彈都冇嘅，係錯唔到。 個島喺邊？冇嗰個島喎，而家。 系，都有嘅。佢连人都凑唔到，点整到个岛出嚟 啊？系啊，佢啲异能人好少嘅啫嘛。 吓吓，唔系就算有，咪好似第三集咁样，成集好似蚁咁，跟住死晒咗全部。 佢话就话条街又好多嘅，但系嗰啲人就真系变咗匿匿埋埋咁咯，而家当系。 吓吓。 咁啊，其实攞出嚟讲嘅每次都系讲几个人咁咯，执几个人出嚟讲咁咯，咁冇办法系啦，即系佢一个电影 scale 只可以做到咁样。咁啊，睇下點啦，係咯，因為佢哋話咧，就話想啊想，跟住唔係佢而家唔係唔拍嘅，我唔知咩啲謀理咧，又話 X-Men 係拍到呢度，邊度講啊？邊度講？ 邊度講？ 嚇！又話咩話？又話咩個電影版權到期喎？一邊度講嘅？ 嚇！有人講緊又俾翻 Marvel 啊到期啊？ 有咩事？ 有咩？ 冇啊！ 冇講 啊， 好似 冇講，邊度講？佢自己諗出嚟，我點知啊？好多啲咩謀理嘅啦，自己作啲嘢出嚟又當真。咁我就聽聞呢就佢哋想下一個 project 啦諗㗎佢哋都係就可能會有幾個諗法嘅咁其中一個就係鳳凰篇啦。 係。 但我 邊個鳳凰篇 我唔知。 佢早嗰個鳳凰篇定點先即係早嗰個醒覺嘅就自爆死咗跟住。 我咪做咗。 有複製人鳳凰喎。 我咪做咗囉。仲好第二個第二次嗰個係咪就。 再嚟之後嗰啲， 喂，但第二次 變咗 唔係 X-Men 喎，係成個 Marvel， 即係有 埋。如果你話 X-Men 咩嘅喎，再翻嚟嗰啲， 再翻嚟鳳凰，再翻嚟嗰個要有曬所有 Marvel 人出場啊！ 嚇， 咁又要 crossover 先拍到啊！ 嚇，打彈多人喎， 係咯，唔知啊，咁 我就全部打彈咯。 即係你可以淨係講 X-Men 咁，但係 X-Men 有得咁少人係咪？ 系咯， 都點都做唔到個 人哋本身 X-Men 成個島， 做唔到鳳凰篇啦。咁同埋鳳凰篇變咗你阿 Cycle 又一定好重喎，咁佢又唔中意啦。唔係我點解佢會想拍鳳凰篇嘅？ 唔知佢冇佢扭橋咪扭到條主角變咗狼人啊嘛？ 唔係啊， 直頭 NPR 啊，俾人就變咗。 都攞仲禮，佢都唔拍咯。 唔知啊， 你下次再出個嘅係皮套演員嚟嘅啫，點會咁重氣啊？ 唔知啊。真係唔知 道。唔會啦即係我哋初頭諗住咁佢係咪真係要講到 K-Bo 就同因為都係博士啦係咪咁你變咗可以同死侍嗰邊有串連玩係咪咁但係有時因為嗰個又話又唔係真係出 K-Bo 喎係咪又可能牌王嘅地方就喺呢度出喎咁。 係你唔知道你 K-Bo 又要關到 Cycops 你本身點會有啊 Cycops, 佢呢個 project 點會有啊 Cycops 做到正常啊全部都變咗 得嚟睇。早即係唔係因為原咗因為卡通我哋睇開嗰幾個 X-Men 主要成員佢拆咗幾個過去啊 ,Deadpool 度喎嚟緊。 係啊。 係囉阿牌王過去啦即係如果佢哋係落實啦再邊。 係如果落實咪牌王過咗去。 阿鋼人已經過咗去啦 係啊阿鋼都攝過咗去。 咁做乜鬼嘢呢咁點解明明呢班人係喺 X-Men 入面出去而家又變咗撥咗過去啊死侍嗰邊。 啊死侍佬。 咁次次啊死侍就真係阿 X 教授度撳鐘就得幾兜友。咁我唔知佢啦唉咁佢鍾意咁拆法好古怪㗎真係。咁就睇囉係囉係囉。咁大家都期待嘅又唔係話唔好係囉。咁anyway, 咁睇佢點玩啦係囉。我覺得即係你純娛樂 OK 囉係囉。如果你問有咩複雜嘅嘢冇乜嘅。 唔係佢原本其實應該 X-Men, 個古仔就比其餘嗰啲成日講個即係歧視同埋嗰啲， 係因為佢係深啲嘅講啲， 應該深啲嘅本身，比如即係 Marvel 如果呢套算算有啲嘢講嘅佢其實， 但其實佢都係輕輕即係叫做掂掂咁咯，其實 係但係佢呢度變開啲真人版嘅直頭，哇冇啦你，誒講得好似佢就唔關事咁咪。咪就係個理念唔啱，咪打，跟住都冇講佢自己個即係個背個，佢根本咁樣攞咩 point 咯 ，point 都冇研究過嘅其實。 唔係最重點咯，係咯。 係啊，佢就係帶出嚟，咪啲人逼害佢，咁咪跟住打 咯。打咯，打，最緊要打啫。 係啊，最緊要係打到底。 揾個理由開拖咁算咁。 但係其實佢好多嘢寫呢啲咁，其實可以咩嘅，咁但係佢又唔會咯，都係打咯。 系啊，即系变成只系开战嘅理由咯。 吓吓， 描写 咁啊，变咗反而系即系再冇嘢讲翻嘅 X-Men 咯，呢个系啲 冇办法啦，系啦，咁啊睇啦，咁啊都睇埋《狼人》最尾一集，咁就拜拜啦。阿 Hugh Jackman 听讲就咁啊，但系佢又好似真系讲冇话翻嚟，其他人全部改晒口啦。 系 阿 Jennifer Lawrence 本来话今次最后一改口啦，又话会继续拍啦，因为翻阿 Hugh Jackman 啫嘛，系咯。 唔知话 Hugh Jackman 啊，企硬啲喎，点解？ 唔知我冇聽到佢話翻嚟咯。 係啦，幾日奇遇轉曬口啊！羅伯唐尼話仲可以拍。 哇！羅伯直情話想開多集，直情開多集一 集。Iron Man 啊嘛，再嚟咁 啊！大佬唔係客串啊，唔要客串啊。 係啊，我係 Iron Man 再嚟多次咁啊。 領多集自己 Iron Man 啊，要第四集佢話，一係就咁有癮啊。 啊，唔係，其實佢一係二拍啊嘛，你冇，即係我哋一講個阿蕭正人翻嚟辛苦啊嘛。 咁啊係嘅，咁啊係嘅，佢又要粗又要成，大佬。 其實、阿羅伯唐你咪係對住個鏡頭係咁喐下喐下，整啲獅子咁樣個頭喐，都根本個 Iron Man 唔係佢啊嘛。 咁佢都有著嗰件甲嗰件咁嘅睡衣周圍行嘅。 嚇係，跟住但係阿蕭正文要粗曬咁，有胸肌咁樣，啲腹肌咁，唔可以有肚腩咁擺大 pose 係咁打喎要。 即係點解 Lawrence 都就曬佢啦？佢都係人樣多啦。 係。係 咯，咁可能佢話以後就算係拍，咪俾佢出人樣啦，唔好煩啊咁咯。即係嗰啲咁咯，咁你咪唉、哎、算啦，阿狼人下次著衫。 唔係佢變身咪就冇變翻藍色嗰個樣，佢一變變第二個人樣咁樣反下反又做特技，咁樣第二個人做咪得嗰啲。 係啊，唔係咁佢都有變藍色嘅，即係冇唔使成日變咯。 唔係因為藍色佢化妝要差多時間啊嘛，佢黐唔使點樣變藍色嘅狀態，咪唔使化嗰個妝，咪整特技咁變身咪得。 黐幾粒鐘啊？ 係咯。 係啊，同埋始終嗰啲咁嘅嗰啲咁嘅染色嘢咧，佢話對我。皮膚樣嘢都係唔好嘅， 係係啊。 咁你冇啦，咁啊，梗係大佬人哋依家咩位置啊，大佬係嘛？ 係仲做皮套咁樣黐落嚟嘅，成日都 即唔係即係免得咪免咯。同埋可能啲人真係想見到佢，唔係見佢藍色咯。 冇乜所謂啦，佢啲變身咪都係整啲特效。 咪傾咯，咪同阿狼人傾咯。嗱，唔使剝衫嘅，一係就著皮褸，一係就直情著狼人裝，即係著嗰件超人裝，即係整翻嗰件裝俾你啊。咁啊，總之就唔使操啦，得唔得？咁咯，咁可能都喺度諗嘅，係咯，即係唔好下下仲要剝衫咁咯。咁其實佢而家的確係下下剝衫嘅， 係啊，下下都要整到， 係啊， 啲青筋暴現咁樣，全部要 係咯，練到大佬啲血管就嚟爆咁，咁又好辛苦嘅，的確，即係咁嘅年紀啦嘛。咁變咗我諗你傾下啦，咪下次咪唔好要剝衫 O K 嘅，我諗係咯。 嗯， 咁我谂点解唔得啫？点解唔可以啫？咁你就系想佢做啫？点解下要剥衫先？咁着住件皮褛唔打得嘅咩？都得噶， 系 系咯，因为或者着件战斗服都打得噶，咁点解一定要剥衫啫？我呢个可以大家倾嘅，咁啊希望佢会留翻啦，系咯，因为始终好重要嘅，佢一个即系嗰个戏嘅版本好重要嘅， 戏嗰啲观众对佢嚟讲嘅系啊， 我想睇佢啫嘛，系咯。咁样咁啊 ，anyway 啦，睇下点啦，系咯，我谂有得再倾嘅，等佢过咗嗰、那个。即係來前段先講啦，係， 嗯， 或者就算唔係，咪客串出嚟咯，係咪？咪著衫出嚟咁啊 ，fuck off 咁樣咁 OK 係咪？ 係， 有咩啫？咁即係拍到戲咁啫，係咪？佢都係著衫㗎，甚至喺酒吧又著衫㗎。 係有著衫都戴一隻爪嘅， 係淨係嗰啲特技嚟嘅啫。 係， 佢隻爪就算佢現實上佢都係嗰個嘢揸喺隻手度扮嘅，同嗰個玩具一樣嘅啫嘛。 係，咁係玩具咁樣再。咁執佢啊，用啲 即係佢嗰個當然唔程度高啲，但其實佢都係揸個手度嘅啫嘛，伸出嚟嗰啲係啲改嘅啫。 係，跟住再後面再整咪得咯。其實嗰啲嘢都係夾住喺嗰度嘅。 超簡單嘅對演員嚟講，反而冇嘢係啦。你最緊要就係你唔好叫下下粗到咁大隻就得啦。我估佢係啦，同埋個頭吹到咁樣啊，好辛苦啊，大佬。 啲頭甩曬啊！ 我諗佢啲頭甩到咁都係因為咁啊，大佬。 係係咁吹，要整咗個頭先。 下次喂，直接笠個假髮算啦喂，假下先，唔好佢嗰個真髮要咁吹啊！救命啊，大佬啊！ 留到咁长咁吹法真系好伤啊！ 再吹啊，大佬，佢变 X 教授啊，大佬。诶，同埋今集啊，点解最尾 X 教授会光头啊？ 因为系咪阿 Pocus 请一整啊？ 真系有解啫，自己睇啦。咁同埋点解 Storm 又变色系咪？用咗美元化吹啊？都睇一睇啊。OK， 咁啊，咁好啊，咁我等或者等我睇完再同阿宝啊咩系啊，我未睇啊 ，sorry 啊，睇唔到啊，大佬同大家讲咗好啦，咁啊冇，有冇补冇啊？ 冇啊，跟住 或者唔紧要，如果坊间有啲咩讲，可以再讲埋，有冇？差唔多啊？ 冇，差唔多啊。 差唔多 ，OK， 好。好，咁啊讲第二出啦，咁又睇咗啲咩嘢咧？高达啦，系嘛 ？Origin 第，因为系咪第三集啊？ 因 为 第三啊，应该第三 系第三系啊。 三个 I 啊，好啲啊，呢集系啊，好啲。 咁起碼講到打仗啦啩，係啦，即係但係冇機械人啦，啲人打啫。咁好過之前，係好過之前又。即係喺度，即係仲係做緊少爺咁樣做乜大佬？上一集 但係都有啲少位嘅今集。 哇！今集先多少位啊？ 繼續有少位嘅係。 唔係，但係今集啲少位成日係搞笑到企囉囉嘅程度啊！馬仔講。 唔係，我段 cut 得出嚟，我覺得哇！呢套咩片嚟嘅？我就覺得睇到。 嗰、那個最好笑嘅位係邊度啊？ 嗱，用隻手指彈人水平線飛走啊！ 嗰隻人彈鼻屎咁彈嘅啫。 系啊，即系用手指咁打一弹嘅 喎。即系好笑，因为呢度咧发觉呢个版本嘅玛莎咧，佢嗰、那个即系佢嗰个新类型人能力唔系喺揸机嗰度， 可以令到人定身咒啊，有啲道士咁啊，系嘛？呢套嘢突然间变咗啲 X Man 啊，大佬， 或者变咗啲道士咧，嗰啲咁啊吓。 系咯，搭住膊头，因为佢嚟一嚟嗰个人咧，就系嗰个人唔喐得啊，成 喐得黐咗喺度。 佢想缩翻只手都缩唔到，跟 住俾人黐住啊！ 手指都弹鼻屎咁样弹嘅咧，佢竟然可以打横，佢飞到撞冧咗个花槽。 哦，咁唔系花槽嘅，佢嗰个栏哦，下低嗰啲石都俾佢撞爆喎，水平咁跌埋。 系啊，嗰、那个哇咩事啊？ 啲砖都爆埋。 我咩事啊？呢咩搞笑卡通嚟噶呢出？点样？ 系我都好笑啊！唔知啊，突然间。 平时睇啲康尼恶奇先会。马莎会咁样，点解呢度正经嘅会咁样搞笑法嘅咧？我真系唔明白啊！真系 系啊， 系啊，咁啊，仲有咪？仲有边个搞笑位 啊？仲有咪嗰、那个咩啊？郑坤啊，卡曼变咗 BL 啊！ 哦，嗰、那个又未至于搞笑嘅，不过就 BL 啦，系咯。 唔系佢明明近视眼戚上去，好似奸仔咁喎。佢而家呢个门变咗条女嘅 美型啊！ 系咪？我就覺得係條女嚟嘅喎。 而家咪加美。 佢見到阿馬莎個樣係條女嚟嘅喎，佢喺度流曬汗，好似。 女係直情係。 係條女，跟住阿馬莎係咁攻咧，跟住係咁。 係咁 瘦。佢咁瘦啊！嗰啲咧。 都唔知喺個山度發生過咩事啊！冇影啊！ 搞完啲咩出翻嚟啊？ 唔知啊，冧曬。 夜晚幫佢冚被嗰啲咧。 唉，扣樓冚被。 我唔係出門口嗰時好驚，跟住幫佢扣樓啊嘛。係 啊。 條褲鏈都係幫佢拉埋啊！前啊。 我諗做咗噶啦，不過冇影。呢套戏我谂暗想发生好多事啊，同佢同房咁样，你发生咩事一样？ 系佢特登叫我调走另外嗰条友，跟住之后 系啦， 同佢一间房搞咩啦？为咗咩啊？你话 自己谂啦，各位观众啊，咁啊 B L 出晒面嘅大佬，咁啊点讲咧？即系佢唔系即系同埋呢个加曼个样人变咗加美油样嘅，你唔觉得嘅咩？ 系佢又系好善良噶嘛，都话 即系一个紫色头发嘅加美油嚟噶嘛，系咯，咁啊成日要扮劲咁样啊， 系成日好似啲屋企人逼佢咁样，跟住其实佢好善良咁样，又好似咁样好怕事 咁 啊。 系啦，咁至于另一个角色就系原本啊马莎嗰个同房嗰个啦，咁、那个原来就系、是、即系真嗰个马莎，即系呢个其实系啊 卡斯帕啊嘛， 系卡斯帕啊嘛，系咯。咁其實真個馬莎就炸鬼死咗啦，咁但係佢哋以為炸死嗰個係馬莎嘛，即係個新聞公佈。咁呢一個嚟咗翻學呢、這個就用馬莎嘅身份嚟翻學。咁而嗰個同佢同房嗰條友咧，其實就係呢個馬莎嘅以前嘅舊同學嚟嘅。 嗯， 即係由細一齊同學。咁佢成日同佢傾偈咁嘅。咁但係佢有一次咧，呢個即係而家呢個假馬莎嚟㗎嘛，其實係啊，即係卡斯伯。佢除咗個咁嘅超啊，喺度滴眼藥水啊，咁又問佢隻眼做咩事啊你咁。佢話醫生話佢即係唔知受咗啲咩宇宙射線、伽馬射線定唔知咩喎，咁跟住就有啲即係有啲眼疾，咁佢話如果唔戴嗰個嘢咧就會盲嘅，遲早咁樣，咁佢咁講。咁但係因為佢滴藥水，佢見到隻眼嘛，咁佢見到隻眼 藍色啊， 藍色係啦，因為好強調呢樣嘢。 咁佢就話佢自己就自言自語就話肯定呢個唔係佢認識嗰個馬莎嚟嘅。 係，跟住後屘仲要 中間就 下過之後就篤穿咗佢啊，即係私底下篤穿佢啦，唔係人哋面前公布啊。 有一場戲咧就講佢哋要一個練習咧，就去攻嗰個聯邦軍嘅練習嚟嘅，即係射彩色彈嘅啫。要攻嗰個聯邦軍嘅一個據點咁啦，你當兩邊攻咁啊，咁佢哋就好似本來輸咁，但係原來馬莎叫曬佢落車喺個運兵車，咁啊唔好俾佢哋再 target， 咁佢就兜唔知兜去後邊，咁就結果俾佢攻咗去嗰個即係要攻嗰個地方啦，咁啊俾佢哋贏咗。咁但係嗰度咧，其實嗰個同房咧就試啊馬莎，就話你。啊！你記唔記得以前我哋打過佢唔知嗰啲咩波嚟㗎？佢話即係佢哋嗰啲咩太空嗰啲唔知咩球咁啊！ 啲運動啦， 唔知咩運動啦，我唔識啊。咁佢就話打嗰啲嗰陣點樣嗰次啊？你又帶住我哋點樣贏？不如今次就用翻嗰個戰術啦咁樣。咁跟住佢話好咁樣。咁但係原來根本冇點咩事，即係冇㗎，冇點咩事。因為而家嗰個真嗰個馬莎咧，即係嗰個俾人調咗個假，即係而家瓜到陣個，其實就好雞嘅。嗰、那個人就講話以前認識嗰個馬莎咧，讀書又唔係叻，運動又唔叻，即係其實好一般嘅人嚟嘅啫。 即係普通人啦、啊，佢唔係佢而家呢度即係呢個卡斯伯凡呢個馬莎係第一名噶嘛， 差少少添，仲要即係比較唔係好出色嘅。咁點解呢個咁咧？佢話佢即係已經好肯定咯，絕對唔係佢認識嗰個人啦已經。咁佢去到佢後屘咧，真係聯邦軍地出事啊，就直情係即係話因為一個事件咧，就係因為聯邦軍嘅艦同照軍嘅艦咧，就唔肯相讓啊，出嗰個港口同入港口，結果就相撞啦，算，結果就搞到嗰個衛星就炒咗，即係成嗰隻聯邦軍艦炒埋個衛星度，咁啊，哇，發生好大件事，咁結果就咁啊，照國啲人咪示威咯，即係嚇，咁啊鎮壓咯，聯邦軍係嘛，咁啊六四事件啦，係啦，唔係佢原本漫畫好嚴重噶，即係有影啲炮彈成碌死啲人嘅，真係噶。 嗯， 但呢度梗系冇啦，冇呢度卡都冇影出嚟嘅，咁啊就系讲你咪又水炮啦，系咪？即系嗰啲即系香港都有嘅嘢啦。 未有啦，未有，香港冇水炮暂时。 未有啊，咁啊迟啲有啦，系啦， 系都要用啦， 都要用啦，迟啲太空坦克啦，系出吓，咁啊冇人掟砖嘅又系啦，咁啊总之咁啦，系啲人就举牌已经俾人打啦吓，咁啊结果就好大镬，咁跟住佢哋啊。但係嗰照顧軍人又衰喎，即係基連班友咧，又話咩等佢哋即係再勁啲先出手喎，即係專登等佢哋打嗰啲市民。 忍下啲啊！ 係啊，跟住話嗰個湯金咪話你咁落去咁可能啊卡曼地而家喺嗰度受訓會唔會受到咁影響啊？如果今日有咩事就圍嘅市民，咁嗰時阿基連都仲驚啊湯金喎，仲會驚喎。後尾 未咩嘛，未反佢嘛，仲係 under 佢啲實力未去到可以反到。 嗰時湯金都仲惡嘅，即係仲係國王嚟嘅。後尾佢唔理嘢啦嘛，即係個卡曼死。 但係佢嗰時已經諗住整，即係諗埋條計整，即係推翻有足夠嘅，佢都係要用個理由嚟咩啫嘛。其實佢都未直接。 呢個點係卡曼真係死咗之後嘅， 係啊。 湯金已經唔想再打啦，係啊。咁嗰個另唔好理啦，嗰個第一大家自己睇翻舊高彈係。咁啊，咁啊講翻呢個古仔裏邊，咁佢結果咧，馬莎就利用加曼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地位啦嚇，佢話曬都係少爺咁，咁叫佢出去，叫嗰班友去即係反攻聯邦軍，即係真係打喎，今次唔係射 BB 彈彩色彈，即係真係用實彈去攻陷。 咪就你當驅逐佢咯，殖民 地嗰個即係佢哋嗰個個基地。 就懟冧曬你。 咪因為佢哋而家係唔係真係一個獨立嘅軍隊嚟㗎嘛？佢哋只不過係當地嘅一個護衛隊。咁其實仲係佢哋屬於聯邦軍嘅， 係啊，而家仲係未反啊嘛，直接係 未反嘅，呢度就開始啦，咁啊，即係應該獨立。 唔係你當自治啊，都係佢哋本身自區嘅，未有咩嘅。 佢睇咗上次亞視咧最尾嗰個畫面係嘛？ 嚇嚇， 係嘛？阿羅林話應該要獨立啊，係嘛？啊，可能咁啊，嗰個獨立啊，獨立開嘅開始啦，咁咪打咯，咁嗰度咪結果佢一出征嗰下咧，就嗰、那個。之前個同房啊，真係樓梯度揾阿馬莎就話，佢直接叫佢做嗰個卡斯帕， 係就篤爆啦，私底下 話。我查過啦，我問，佢話你應該唔係佢識嗰個馬莎咁，佢話應該嗰時係一個空難死嗰個先係佢。喂，你其實係卡斯帕，佢話唔使驚，我支持你㗎，我話你最好啦，我你翻嚟報仇啊，我一定企喺你嗰邊。咁佢話你唔可以戴呢個咁嘅眼鏡㗎，呢、這個就咁一個超咁。都見到隻眼嘅，我好易睇穿噶。我話你試下戴我呢個啦，咁啊送咗佢嗰個咁嘅，嗰個好似底褲。 啊，嗰個變態眼罩啦， 即係嗰個變態，即係睇唔到眼噶嘛嗰個。 係。 佢話仲話多謝咁樣，咁話佢話放心，我係第一個你嘅即係支持者，咁我一定企喺你嗰陣先。咁但係其實嗰陣馬莎已經諗住殺咗佢。 一定要滅口啊！呢、這個。 滅口啊，係啊，咁 唔係，即係嗰條友又衰啊！佢成個通訊嗰成日嗌佢做家私法， 係啊！ 你仲話把口仲話唔得， 係啊！咁口疏啲啊，對話未啊要？ 可能初初馬生都冇諗住佢講多兩句嘅，唔留低呢個人。咁如果佢哋後屘打緊嗰陣咧，突然間就叫佢喂，你就搶個坦克翻嚟啦！咁但係另一邊箱咧就叫嗰啲人啊，叫佢其他 話佢已經俾人搞掂咗，跟住叫佢哋響度報，跟住之後對付一下車要。 啊！佢犧牲咗，係啊！佢嚟架坦克快啲射低佢，咁結果就。咁樣又搞即係整死咗呢個舊同房啊！咁樣咁當然佢哋係後屘即係馬沙指揮之後就令到成個就成功啦。咁但係咧佢就將個功勞就俾咗阿加曼嘅，就話 係佢之前仲要揾咗阿咩啊？ 哦，你 大舊佬嘅 湯爾剛嗰個 湯爾剛個未來老婆走咗去阻佢嘛？ 係啦，佢話驚阿湯爾剛會唔俾佢哋出啊嘛，跟住叫佢揾槍指住，等佢唔好可以行動咯。咁嗰度其實我覺得揾戲嚟做嘅喺呢一個故事講唔通嘅，我俾個講得通嘅版本你，俾個講得通嘅版本你就係嗰條女咧，應該就係其實馬沙條女， 係佢本身灼咗嘅， 應該就一日十次咁就搣出嚟去大佬，係啊，人哋一目十 行，佢又變咗奴隸咗喎，直頭已經係嗰只， 唔係人哋一目十行，佢一日十次， 即係我條女就變咗離唔開佢，就變咗奴隸咁啦，你當 咁啊，跟住咧就行呢個咩咧，就係、是、呢、這個啊，嗰時係邊個啊？ 吕不韦 嗰招就系送自己个女人俾个帝时个皇帝啊嘛，咁啊，咁佢个仔咪变咗成水王啦，系嘛？咁我谂佢系咪谂住咧？佢就算报仇唔到咧，咁帝时佢即系帝时生出嚟嗰个 B 咧，就变成呢个扎比加嘅后人，就系美利巴。我哋一早已经咁讲噶啦，系咯？ 系啊， 美利巴生出嚟一啲都唔似汤尔光嘅， 系啊，直头唔似。 你唔觉得佢样似马沙多啲嘅咩？ 同埋喺以色高打度，點解佢阿邊個都講話馬沙點解對阿美巴咁好 啊？你唔覺得佢樣都似馬沙多啲嘅咩？完全唔似嗰啲薩比加啲樣咯。 係啊， 係咯。咁你話咧？咁當然佢話佢金色頭髮係因為佢媽啦，咁但係佢都唔似佢媽嘅喎。 嗯， 係咯。咁你話 塊面長咁多？ 你話佢邊個女嚟嘅咧？咁啊，佢從來啊嗱，佢哋冇諗過阿富野同阿柯鐵良我都冇諗過，我送個條橋俾佢啊。系啦，咁其实系咪其实一早已经崩大咗个肚嘅咧？咁啊，唔知啦。 哦，唔系呢个时间又未到嗰个时间嘅。 咁啊，唔知啦。咁啊， 一路有崩雨啦，最嗰时就临搞掂嗰时间差唔多就搞掂咗。 唔系嗰时差唔多噶，佢而家都仲有几多年？一年先咋？佢三年啊？ 系嘛？差唔多要七几啊？有佢七五七六啊？ 唔知啊，佢後屘打到嗰陣，好似阿寶話十三歲，阿寶十六歲啊嘛，一年啫，可能爭兩三年咯。 嗯， 爭兩三年啦，唔知啦，唉。咁佢嗰個 B B 係咪嗰時先出世㗎？係咪佢打嗰個鎖匙門嗰陣先出世㗎？就嗰時已經一歲兩歲啊？ 唔知喎，真係係啊。 係咯，唔記得啦。 係即係差唔多，最佢都繼續咩啦？繼續泵啦，咁泵到啱啲時間好唔得？ 繼續泵啊！ 係啊， 泵可以繼續啦，咪咁啊！ 系咯，都系咁啊！佢送咗过去继续泵啊，可以。 汤尔光知嘅，系啦，唔系点会送只男？我都话点会送嗰只咁嘅男俾阿马沙啫？佢笑教啫嘛，点会有只专用嘅战男啊？冇可能。咁嗰时佢嘅解释就系呢个战男系阿汤尔光送俾佢噶嘛？咁点解会送变战男俾佢咧？ 即系送咗条女俾佢。 系咯，我就觉得中间一定有啲嘢嘅。咁呢个冇讲过啦，我帮佢补完啦。 嗯， 系咪解晒所有嘢俾大家咧？即刻通晒啊！ 即刻先喊啊！ 即系录一录通晒，咁啦，咁啊呢集好唔好睇？咁啊好睇过之前嗰啲，但系咧竟然呢集系冇出动过呢个 MS 嘅，你就喺佢哋嗰啲试验片段，即系话喺度试嗰啲沙。 试验片段搵只旧叉股射爆啲联邦军舰嗰时嗰啲画面睇下咯。 嗰个其实系咪 CG？ 即系意思系咪喺佢里面都系故真入边其实 佢里面都系 CG。 因为佢都未整嘅，点解会有？ 系啊，未整啊，都未整完。 明明嗰个咪米洛夫斯基博士啊嘛，咪同阿基连喺度解释话，我哋将个炉 系佢原本话要删咗佢哋个 project 啊嘛。 系啦，跟住佢将个炉缩细，跟住我哋之后就去整呢啲咁样嘅机出嚟。 跟住扫俾你睇啲 CG， 跟住好劲，跟住啊，即刻话好啊，继续。 跟住汤圆哥睇到，哇正啊！个样好中意。跟住嗰度我谂，咦都未整就点会有片睇？系个 CG 嚟嘅，大佬。咁我即係連嗰幅嗰個圖都係假嘅啫， 即係平時我哋睇嘅 CG 一樣。 係啊，冇錯，唔係佢 exactly 睇我哋 exactly 睇嘅嘢咯。 係啊， 但係嗰個 CG 咯，係咯，咁根本都冇整出嚟嘅，咁跟住冇真係出過咯。佢執嗰啲咩 mobile worker 喺度執垃圾啫嘛，佢都喺太空見過。 嗯，唔係，但係最神奇我呢一個，即係佢話佢而家仲未整得成功，但係點解下集已經有雷射大炮啲前期型嘅？ 哦，唔係，佢而家先命名嗰啲嘢做 mobile suit， 咁即係聯邦軍一路都叫嗰啲嘢做咩㗎？冇名㗎。 唔知喎，真係唔知喎。 係啊，下一集話會出，嗱我哋冇睇到啊，但係佢入過去戲院。即係喺香港戲院 係依啲片有啲擺咗啲圖出嚟，有啲雷射大炮前期嗰灰色嘅好似 係啦，咁就有出雷射大炮嘅下一集，咁啊即係佢係咪嗰三隻手指嗰啲啊？ 唔知係咪喎，佢好似唔係喎，似翻雷射大炮，不過變咗灰色咁咯，我唔知有啲嘢個身唔知點啊？ 哦，即係唔係跟 Origin 嗰啲樣嗰啲雷射大炮？ 唔係，佢唔係咁跟嘅，其實佢改靚咗佢呢度出親嗰啲全部，佢 Origin 好樣衰噶嘛。 哦，即係佢嗰隻真係有手掌嘅，而家新的。 我唔係，我隻手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但係見到個樣唔係 似嘅， 唔似即係 Origin 佢漫畫啲咁嘅樣。 似翻原本雷射大炮。 佢反而似翻原本雷射大炮啲樣多啲嘅。 咁、哦、好啲係啦，咁但係點解已經有咧？我唔知 道。係我就話點解會有啊？咁你仲嗰個 Alex 七十八計劃嗰個點 V 作戰咧，仲要整 MS， 佢本身已經有。 哦，因為佢有一個解釋，唔係話整 MS 嘛，係要整到高達咯。 係咯，佢就係個車變咗整高達，唔係整 MS。 已經有 MS 啊嘛，咁就係奇怪咯，就話你咁樣咁個 mobile suit 個名，如果係由渣古開始先叫嘅，咁之前嗰啲叫咩嘅？ 咁雷射大炮唔早過渣古出嘅喎， 咁起碼太空睇得早過啦。 係咯。 咁嗰啲叫咩嘅 ？Mobile suit 啊。可能系啊，好 shit 嗰啲啊，咁我唔清楚啦。OK， 咁佢自己系中意啊。咁啊，咁啊睇下啦，系啦，睇下啦，系啦。咁但我见佢下一集嗰啲图啊，啲硬嗰啲图咧，我见好似画得唔系咁靓咁。 咁啊唔知啊，就系咁啊。 系啦，咁同埋咧，佢话将会咧就开另一个篇章，就系、是、呢个卢姆战役啊。 系卢篇啊嘛，佢话。 系啦，咁開始馬沙有得揸呢個紅色嘅舊揸股， 舊股啊，又整多部機啊，即係又多部機去。 係啦，嗱嗱又會出場喎，竟然啊，咁早。 嚇，全部出曬啦，要。 係咪做緊雞啊？嗰陣仲。 嚇，加美有出埋啊？ 加美又未啊？ 唔係出埋有出曬嘅呢個時間。 出曬啊？有個 B 咁啊？ 咪靚仔咁咯。 哦。 佢嗰陣時呢、這個時間咪八九歲啦 嚇。係嘛？咁嗰啲咩？ 全部出曬啦，節奏嗰啲又見到啊！ 斯洛哥啊，嗰啲使唔使？ 係啊，係咯，全部見到節奏嗰啲咁啊，成扎齊曬。 節奏都有啊！ 係咯， 都有啊，係咯，唔知啊，係啦，咁啊睇下啦，佢中意啦，係咯。咁啊，佢最好笑咧，最尾完場咧，以為完啦，字幕出都又學 Marvel 有啲破蛋。咁啊，見到阿寶啊，竟然同佢老豆搭緊嗰啲太空船啦、太空飛機啦，算係就去緊衛星七號啦，搬過嚟咁啊，又搭 lift 喎。即係嗰個衛星七號有 lift 噶嘛，咁去翻地面見到出面就係地盤咁嘅樣，咁啊唔知佢做咗幾長嗰段都，咁啊冇乜遺嘅係，即係佢過海關嘅咪登記咯，咪話佢咩阿姆羅咁啊13歲咁咯，咁但係哇隻眼咩綠色綠到咧，我都 綠得咁緊要啊， 係啊大佬係咯， 近視隻眼邊度咁勁？ 唔係你以前係嗱嗱係綠色噶嘛，阿寶邊係綠色，阿寶直情唔係藍色係啡色眼嘅以前係， 係啊係啊係啊。 是啊，邊是這樣的，我都不知道做什麼，唉，改到真 的。是不知道，他要襯回馬沙藍眼的綠眼嘛。 馬沙的眼色就紅光的嘛。 是咯，有變不死人了。 有變不死人。即是不死人現在除了姜在第二的卡通啊。 成日見到啊。 是啦。姜未解到的迷是吧，在高達同這個人都會解回啊。真是厲害啊他。夠曬面啊。anyway 啦，咁呢套睇一定要睇嘅，咁啊係啦，咁啊 OK 啦，但未睇睇。 咁佢啲模型同埋咩，我覺得佢個系列出得幾靚嘅，係因為佢多咗黑線嘅，唔點解，即係啲 HG 我覺得。 當然係啦，就算係舊渣股都好，都非常靚嘅真係。 係，但我唔係好鍾意佢啲咩前期型嗰啲嘴咁樣怪曬嘅，即係本大魔有嘴嗰啲。 咪大魔就有嘴，渣股就冇嘴。 係啊，我話玩咩呀？ 個渣股變咗個餐。 唔係，即係呢，我反而係佢出返嗰啲原裝啲舊渣股啊，我渣就靚嘅，我覺得。 改咗啲，改咗啲。 即係原本有嗰啲，即係佢改咗個型，變咗收咗啲線啊，咁樣變咗複雜咗咁樣啲黑線嗰啲就靚嘅。佢整埋啲咩前期型，我就覺得混亂嘅。 舊渣股唔知點解個膊頭咧，即係嗰邊唔整個盾嗰陣咧，有個好似嗰啲釘箱嗰啲架咁樣，好似啲皇家軍艦嗰個做乜嘢嘅咧？ 唔知未整好啊，大佬。 未整好，係啊，未整好攞出。 唔係，即係佢本身趕住出廠嗰個未整咁樣整個架咁樣俾佢。 咁大鑊， 應該係啊。 唔知啊，不過都幾靚嘅，襯起上嚟又。 咪係幾靚啊！即係佢啲槍嗰啲又會無端多咗呢啲咁樣啲武器啊，幾靚啊！ 唔係，其實我不嬲覺得舊揸鼓靚過揸鼓喎，我以前都覺得噶。 係嘛？ 係啊。即係我舊揸鼓點解係舊揸鼓咧？我唔明喎，佢又冇喉冇成，唔係一個 師。唔係，就係佢哋話，因為冇喉，佢即係佢自己古仔作啊。佢就係話冇喉嗰啲，佢哋啲動力唔夠，所以後屘加咗喉俾佢哋，之後等佢勁啲咁樣先可以先夠用喎、啊。話你 咁，但係唔係冇隱藏咯，勁啲咩？ 唔係，就係佢唔係啊，就係佢冇裝到啲喉，佢部機唔夠出力，佢係、哦、其實趕住做出嚟，加咗啲喉咁俾佢頂住咁啊，當 啊 咁夠力做 啊嘛。講啊，但我睇落去，我覺得舊揸鼓型啲咯。 咁你冇喉係好睇啲嘅， 我不嬲覺得舊揸鼓係型過揸鼓嘅，講真。 哈哈， 以前都系咁覺得嘅，咁但系冇辦法啦，佢話佢係舊就舊啦， 嗯嗯， 咁啊，咁啊睇落去啦，係咯，咁啊呢個都會係啦，都會追嘅啦，你都成幾多半年一集嘅啫嚇， 嗯， 係啦，咁啦， 就睇下算啦 ，OK 嘅都， 睇下算啦，想點啊，係嘛？ 係啊，我又唔會當佢咩正式嘅，我成日覺得佢越改越衰嘅， 其實好多人咧真係期望佢畫翻正傳嗰段噶。 系，咁你正常就睇上再打嘅、 啊。反而唔系睇呢段噶。 嗯嗯。 系啊，咁啊 anyway 啦，咁但系我谂佢正咗一段未必画噶啦。 嗯。 我怀疑佢咪最尾系咪出到高达坐起身完场啊？ 唔知道啊，真系。 系咪应该系啊？ 唔系，佢都系睇啲模型咩嘅啫。佢啲模型卖到咪好似 cosplay 咁，佢永远都唔使画噶。 系，咪但系呢套如果佢画嗰个正传就好长咯，要。 系啊。 系啊，好长嗰段，我谂佢唔会啊，应该。 嗯， 同埋即系我又觉得其实唔系话一定好有 point 啦、啊，即系其实真系差唔多嘅啫。虽然改咗好多嘅，但系即系但系嗰个其实系唔系嗱，而家 Origin 系冇动画化过噶，从来系咪呢一段冇动画化噶嘛？咁但系 冇 系即系类似 重复化啊嘛，系当系 系咯系咯。咁你想唔想睇 Origin 个版本咧？咁定系点咧？咁即系重制呢个高达有冇意义咧？咁就我谂佢哋唔会想咁做咯，即系 经济效益唔系几好啊。 冇錯，冇必要啊，因為 係咯， 係咯，咁啦 ，anyway， 咁啊再睇落去啦，係咯。好，咁除咗呢個之外，有乜嘢？甲鐵城咯，新嗰集都打得好勁喎，係嘛？ 哦，叫成 team 一齊打啦，今次係。 係啦，咁又有啲啊無名嘅少少過去，咁又搣少少俾你睇下咁樣。 係，我其實佢做嗰陣時候，佢講少少好啲，我幾驚佢成集無端回憶啊。 哦，唔會，呢、這個肯定逐啲啲褪俾你睇啦。 啊、如果佢成集都回憶，我覺得話唔係啊，咁樣冇抌得好勁噶嘛。 唔會咁啊，好低咧，嗰個 寫。係啊，無端翻咗去近視，我諗足成集噶嘛。 咁又唔好睇嘅，你就係咁少少掟少少俾你，掟少少俾你啲迷咁啊嘛。 啊，佢呢啲係，如果呢啲係嗰啲，即係有啲長篇，啊、即係套嘢好長嗰啲，咪會咁咯，咪無端諗翻近視咯，即係 寫係咁寫嘅。 即係連翻嗰啲好中意咁噶，我成日覺得啲動漫。 點會話嗰段做一段咁樣啫？係咯。 哈哈， 嗰段做一段就唔會咁快咯，即係你後面或者會嘅，但係你唔會咁快咯，因為佢而家好多前面啲嘢都未解到，同埋仲有好多新嘅嘢嘛。你見到原來嗰啲屍可以聚埋一齊變咗大怪嘅，你未見過啊？咁原來架車又攞咗個炮卡喎，今集終於係嘛喺人哋個城度，咁啊多有炮喎， 係啊， 咁越嚟越似啊戰艦啦，係咪？ 系，跟住佢今集又同心合力咁样架车高速转弯，因为要佢企埋一边咁揿翻架车落嚟 啊！全部同我走去右边咁样，系啊，等架车唔会反系咯。跟住佢打阵嗰个武士啊，终于有把新剑就系佢帮佢改，加主角帮佢改咗把剑，用嗰啲怪嗰啲个心脏嗰个膜帮佢包咗落去啊嘛，等佢好硬啊把剑变咗。 系可以插得入佢哋啦，变咗唔会断啦，之前一怼咗就断咯个心个位。 咁嗰把又变咗把特别嘅剑啊嘛，会发光嘅，继续系咯。 系， 有啲筋喺个面度咁样喎，系 啊，系啊，啲系可以熔岩嗰啲咁啊，啲地壳裂开咁啊， 变咗越嚟越似一对人啦，咁样咯，对型啦，咁样咯， 系有个大只佬啊嘛，又 个肥仔啊，终于变咗炮兵啊， 吓系咯，即系都系咁啦，咁 OK 嘅，咁就但系下集又变咗去无端去咗第二个城嗰度问嚟攞嘢食噶，要俾物资佢哋好似要， 文气啦，系啦，系啦，咁同埋阿无名又扎翻嗰个孖辫头，唔知点解， 唔知啊。 不过我想大家都想睇佢隻腳多啲。 吓、啊、要佢穿返我套和服木劇嗰啲。 唔需要嘅，仲要佢穿拖鞋嘅啫。我今集都穿咗一陣嘅，因为佢回忆細个嗰陣嘛。 吓、啊、 但佢畫佢細个好細个喎，又好似再細个啲咁喎。 但佢原本已经好細个喎，我设定。 知呀，佢係畫好細个，但係佢平时都唔觉嘅。 直琴講啲身材唔係我歲數㗎。 睇都唔覺得係十二歲㗎。 係喎，咁快咩好快殘喎，如果咁做。 佢唔會，咁佢係半屍人，應該唔會大㗎啦。 哈哈。 永遠 keep 住呢個碌㗎。係， 咁就 OK。 咁就 OK。咁佢都唔知咩屍嚟㗎，又要飲血，咁佢都係介乎吸血殭屍同喪屍或者咩之間嘅嘢啦。同科學怪人之間嘅嘢啦。唔好理佢啦，咁暫時都係打戲啦，咁但我覺得佢拍得幾好嘅，同埋佢繼續沿用緊高達啊嗰啲咁嘅以前嗰啲路線嘅。 係。 係啦，非常成功啦，即係重玩一啲舊元素，但係玩得嚟唔老土嘅，甚至乎大家睇唔出嘅，睇唔出玩緊嗰啲嘢。OK， 咁就繼續睇啦咁。好啦，咁除呢個之外仲有咩？ 仲有咩呀？咪我終於見到即係亞馬遜嗰度呢，佢有個第三期會出啦，就係、是、即係暫時我見到幅相嘅啫，佢好似變咗係黑黑地嘅中間有條紅，即係由頭落到個身嗰條紅線咁樣，你當噴漆咁噴咗紅色咁。 即係你意思直落咁樣？ 係呀，直落由個頭落到，跟住但係個樣子有少少反而係似即係好似綠色亞馬遜未用腰帶變身之前嗰個樣子。 哦，即係狂野嘅個樣。 哈哈，咁但佢又立一條黑色腰帶，隻條腰帶上高隻眼就係紫色嘅。 佢邊個變嘅？ 邊個變啊？佢話係之前佢哋一隊人上一次俾嗰個蜻蜓咬死咗嗰、那個，冇、死到變咗呢個。 嗰個人唔係死咗㗎啦咩？ 唔知喎、真係佢呢啲戲佢話唔死就唔死㗎啦。 咁係。 佢又冇斬到一嚿嚿，佢都係咬到佢跟住死咗流血咁話瓜咗嘅。 捉咗翻去改造啊？ 係咯。咁但係呢套嘢咁短都有三期。 同埋佢隻腳都係啲怪人都係叫亞馬遜㗎啦，佢唔係嗰三隻超人叫亞馬遜咁，點樣叫第三隻亞馬遜啫？第三百隻 佢都係佢咩啦？冇啊，其實佢全部叫亞馬遜，真係用條腰帶變啫。 係咯，佢點會話呢隻係第三隻亞馬遜啫？ 係 唔 make sense 喎？ 唔知啊，咁樣冇啊，都係如果中意咪睇咯，都係咁啦，我覺得。 我失咗興趣啊，大佬。 嚇！唔知啊個。啲演員又唔係幾好， 我啲演員唔得啦。 係啦，即係以近年無面超人選角嚟講，即係我覺得 Ghost 都麻麻地嘅，呢個更加差。 即係又倒退翻以前嗰啲，揾條毛利咁，有扮善良嘅，但係個樣又唔善良嗰啲咧。 係， 即係完全不能入信㗎，你睇嗰陣。 係啊，我完全感覺唔到係善良人。 Anyway 咁啊，唔知大家中意啊，有人仲有力讚嘅呢度大佬。 吓，唔系，所以佢嗰个元素系呢样嘢，佢最少拍成点，佢都炸咗啊！啲人 系嘛， 系咯， 咁中意咪睇咯，冇嘢嘅，系咯，时间系你自己嘅，系嘛，你有时间嘥咪睇咯，我啊冇乜啦， 嗯，系，咁跟住系 讲 边样？ 上个礼拜已经完咗嘅姜啦，系啦，咁啊要讲翻嘅，因为佢又而家又入咗做无线嘅科幻剧之一。 是无端临尾变咗科幻啦。 无线电视科幻劇集嗰个 list 度多咗一套嘢叫做姜。之前都唔系咁分嘅。咁、当格仔追凶都有其中一套嘅。咁或者格仔追凶讲补两句先，即原来又唔系夜晚做嘅，原来上周做嘅。 中午做啊。 是啦是啦，系咪系11点尾系咪好似。 啊、即系都系我中午嘅时间啦。 即系问啦，话点解啲好嗰啲戏、好嗰啲剧就即系大家都系重播啦，或者新点好，即系好嗰啲系朝头早做啊，嗰啲烂嗰啲系夜晚做啊，你话。吓、啊。咁呢度格仔追窿啦，系啦，即系收数啊。系啊，格仔追窿啲，即系点解呢度好睇咧？明明咧个监制都系同 EU 同一个监制，系啦，咩林志华咁。咁點解 EU 反而唔識玩嘅呢？咁嗰時一早已經玩咗時空啦，咁原來佢哋啲人話唔關事嘅，監製就還監製，佢最緊要編劇，咁嗰時 個監製都係執行嘅啫，其實 即係我唔知佢做咩啦。OK， 咁就格仔追窿嗰個嘅，即係嘅監個編劇邊個咧？就最緊要有一個叫其中一個啦，佢好多人嘅，咁其中一個最緊要叫朱鏡奇啊。咁呢位先生就後屘就離開無線就。又去過台灣，又好多唔同嘅其他台㗎啦 ,ok? 咁都其他台都製作過好多其他即係有啲名嘅電視劇㗎，即係佢幾即係佢都幾多好嘅作品出過嘅咁樣。咁我唔識啦啲台灣嗰啲我又。咁原來呢係因為呢個編劇原因，所以嗰時嗰個劇寫得好嘅。咁大家可以理解返，即係可能編劇係緊要過咩導演呀監製啦，係囉。咁所以今次姜呢個 即係呢個係咪都係監製嚟嘅咧？係啦，叫陳維冠啊嘛，咁佢咪走出嚟話啲觀眾 係監製呢個話你唔識睇啊嘛， 欣賞咁樣。咁我諗其實唔好睇又你又唔可以賴曬呢個監製嘅，因為佢哋同一個即係班底咧，佢以前都有做過呢個 M 級啊，或者呢個四個女仔三個巴啦。咁但係好多朋友咪都冇睇，因為呢啲係女人戲嚟嘅。咁但係呢兩種我竟然有睇曬喎。 嗯， 係啊，我覺得寫得幾好喎。係啊，冇打大白，冇話咩壞人，又冇殺人放火，唔係講呢啲嘢喎。佢真係講班人嘅生活，咁寫得幾實在嘅啲嘢。咁我覺得無線又唔係所有劇都爛嘅，起碼頭先嗰兩套唔係爛喎，係咯，爛我 唔知啊！啲人見到無線出品即刻唔睇。 唔係嗰兩套，我怎睇個名我都唔想睇嘅，咩三女咩四女。 我唔理個咩名啦，最緊無線出品一定睇啦啲。 我初冇睇，我都係後尾翻睇嘅啫嘛。我初做我真係冇睇啊，有咩好睇啊？咁我同我見到有啲法庭咧，我成日諗起又之前嗰啲法庭戲咧，好鬼悶嘅。 一號乜庭嗰啲？ 點知佢唔係嘅喎，佢直情即係佢係好似愛回家咁。即係佢係做律師樓咁，但係其實佢哋係講佢哋啲生活㗎嘛。 哦，係，唔關事啊，都係佢喎。 原來佢 窮嘅，嗰時好似做醫生嗰啲，嗰扎咪係話掛名醫生啲，全部落曬巴咁啊！夜晚點解係 唔 應？ 唔，如果係咁，我都唔中意睇。 嚇！ 佢唔係嗰種啊，即係佢係嗰種講好生活嗰種故事，只不過佢個職業係即係係律師咁。而佢嗰律師啊，梗係唔係愛回家嗰只啦？佢哋係要上庭嘅。要打官司，咁但係佢打嗰啲官司又唔係殺人放火嗰啲唔使查案嘅，好奇怪，你睇嗰啲法庭戲咧，查埋案噶嘛，做埋偵探噶嘛，大佬。 哦，係啊，成日都 唔係嘅，佢哋打啲全部都係啲唔係話唔重要，但係意思佢唔係嗰種咯，唔係兇殺嗰啲咯，咁可能誒啲交通意外啊，啲圖色 啲糾紛嗰啲啊， 糾紛居多嘅，咁但係又唔係話唔重要，即係如果嗰個人可能俾人咁樣告一入，可能佢都要坐監嘅咁樣嗰啲咯。咁但可能其實嗰個人係無辜嘅，咁佢講呢啲嘢，咁佢講好多嗰幾個女仔嗰啲，當然佢一定有愛情線，但係咧佢係好現實嘅啲嘢，現實嘅，即係唔係平時嗰啲咧嗰啲好悶嗰啲過程故事啊，即係佢係真實咁樣講一個人嘅感情嘅，咁同埋佢即係同啲屋企人嗰啲咧又係真實嘅，咁當然啦，張繼聰同個主角啊陳海林我就唔中意睇嘅 ，OK， 咁就唔緊要，佢個人其他人都有故仔嘅。咁 M 級唔使多介紹啦，係咪？都睇過啊，大家。即係我唔知道，有啲大家都知係咩樣嘢嘛。 唔知啊，係啊，除非係啊，真係唔睇無線都冇睇咯。 咁嗰啲應該比較清楚啲，可能即係你唔好睇過都知係咩回事嘅，仲 有 M 級。 係有講過啊，啲人係。 咁變咗嗰啲又係即係講嗰幾個女人，即係後生同而家嘅嘢。咁但係我都覺得佢相對寫得好喎。 嗯。 即係唔係一般啲無線劇嚟㗎？真係唔係㗎嚇。咁點解以同一個班底啦？咁而佢哋用嘅。即係所謂佢哋鍾意用嗰啲外將咁啊，都包括呢個陳家寶啦，係咯，咁有我都唔記得嗰個叫咩賴咩靈啦，即係而家嗰個做嗰個神婆嗰個咧，咁嗰個咪即係 M 級佢哋做嗰個 Jenny 嗰個，即係學生版嗰個嗰個，咁其實嗰時 M 級嗰個我都覺得做得幾好，咁唔知點呢套咧，我又覺得唔得嘅，即係其實佢哋用翻就好多呢啲人嘅， 誒唔關事，我成日覺得佢啲對白台啲咩嗰啲寫到哇講咩啊咁樣咩，我睇到 係啲對白都寫得差嚟講啫，唔關演員嘅嘢真係。你寫啲咁嘅嘢俾我，我唔通自己改咗咩？唔知我都自己讀嘅啫。 唔係台佢講嗰時，即係佢講嗰啲嘢個性格根本話都唔合理，咁個演員點演啊？ 冇得演，絕對冇得演。呢個角色我諗你俾邊個做都唔會好嘅。 係咯，即係佢講嗰啲嘢話你好似。唔係，即係直頭係唔合理咧。個人好似你做唔到喎，即係你根本表達唔到你自己想表達咩意思咁，個人點演啊？ 個角色唔 make sense 嘅。 係咯。 咁 anyway 啦，咁變咗，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佢哋好想去俾多啲戲佢嚟做啊。結果咧，佢哋呢個副線咧就仲多過，即係你計時間計。 係講嗰啲時間仲多啊！主角鄭嘉穎佢哋。 鄭嘉穎同阿 K 嘅，咁變咗好多人都話有冇搞錯啊？即係你一講親佢哋嗰個咩徐熱門嗰邊嗰班人咧。起碼做半個鐘頭以上喎，唔講翻呢邊嘅喎，喺呢邊嗰啲咧做一陣又講翻嗰個徐熱門，哇！咁你呢套係咩戲嚟㗎？喺度都係姜定係徐熱門啊，大佬喂！ 你不如講頭，你講嘅係徐熱門啦，套戲叫， 套叫徐熱門，不過隔離有人有姜絲嚇， 係咯， 副線嚟嘅姜絲其實 係啊，副線啊，佢講個徐熱門點樣大陽光大嘅本身就係， 即係咁可能 make sense 啊， 即主角就係陳家寶嗰班友啊，黃秀林 嚇，跟住佢撞到殭屍咁啊，佢成個出現門咁啊。 其實配角嚟嘅啫，鄭家榮同阿 K。 係咯，佢無端端係見到殭屍咁，跟住咩啊？ 好少似係咁多啲咯，而家套戲。 嚇嚇，即係同埋你話最大問題點解套嘢咩啊？啲敵國可以有解釋嘅，個主角冇解釋啊。 嗱，大家睇咗咁耐特攝片。你幾可見到佢其實會解釋一下 Soka 或者古萊斯帝國點嚟嘅？有冇講過？ 嚇、啊，唔係佢就算嗰時 bat 佢嗰個咩世紀王嗰個都話近戰，即一路有咁傳落嚟，都冇解釋佢點樣最開頭點樣嚟都冇嘅。 從來都唔解釋咁啊，大佬啊！ 佢咪話近時好耐之前已經有咁，一路一代傳一代咁，跟呢代個世紀王咪 bat 台 Shadow Moon 咁解釋過咁啊？ 你其他邊套有解過？咁但係呢個超人一定要講佢點樣會開始變成超人㗎嘛，你點會唔講嘅？ 即係都起碼要返個原因啦、啊、點會出現啦、 啊、都搵個理由啊大佬。 係個亂咁錯都搵個理由點解會出現啦、 啊。鄭家榮點會變成不死人呢？呢套俾嘅解釋係咩呢？ 一個謎。 係一個謎喎，真係啊大佬，你真係除咗講個粗口出嚟之外，真係都唔知有咩反應可以俾呀。 唔係，同埋最大鑊呢，因為我都係冇乜點睇啦，我都係睇好少嘅。排最尾一集啊，咁你咧，我覺得佢最大問題，諗起，咁佢個意思咧，佢幾樣嘢，咁佢想表現嗰啲即係啲 up 呢啲靈異嗰啲人，究竟係煲佢定扁佢咧？ 即係你意思話嗰啲，即係嗰個神婆啊，同埋阿威利啊嘛？ 係啊，即係佢呢啲人啊，同埋佢嗰個咩，即係佢啲功夫嗰扎嗰啲人啊，即係隨意換佢呢啲，梗係成日 call 佢，想好似究竟係讚緊佢啊，定係彈緊佢咧？ 我唔知佢想咧係乜嘢，但佢表現咗出嚟咧，一定係彈咯。 但佢臨尾變曬權威喎，最屘就喺度講到有啲人喺度話咩呢啲係真嘅，跟住喺度信曬佢，跟住話勁啊咁樣嗰啲咁 嘅。佢係講反話笑緊佢哋咯。 唔知啊，但係佢哋主角嚟喎，好搞笑喎。即係佢仲揾呢條僆仔嚟拜師咧，跟住喺度講埋啲嘢，真係我笑死啊！ 我覺得佢唔揾阿麥玲玲啊，佢再做咧，佢已經俾面咗啦。那個神婆都揾麥玲玲做啊， 都要啊，平時都做埋咁嘅嘢。 威利話揾阿蘇文峰， 係咯，咁樣信服啲啊，咁樣好似似啲啊，仲 似好多，成神棍啊嘛，係啊，你一睇中就唔係噶嘛，唔係，係即係佢講嗰陣，好似講得似層層啲， 係咯， 但其實係流嘅，唔係我嗰個故仔啊，我唔係話真人啊， 係咯，但我又變曬權威人士咁，究竟佢係即係贊呢樣嘢定係彈緊呢樣嘢？ 我唔知佢出發點咯，同佢 拍。係咯，我就唔估唔到佢出發點咯。 佢拍咗出嚟似係彈咯，我只可以答。 嚇！ 我點知佢出發點啫？但佢做咗出嚟。 但係佢嗰班一係主角唔係咩喎？唔係對，即係唔係話醜角嗰啲嚟喎？呢扎。你會唔會揾啲嘢？即係你本身維持正義咁嗰啲主角，你係就係即係扁佢哋嘅。如果你嗰個係英雄片嚟嘅。 點會唔會啫？唔係，其實佢哋唔係主角嚟㗎。其實佢哋嗰啲角色即係阿杜汶澤嚟㗎，應該係。 唔係，但我睇到我覺得係主角嚟㗎。 佢哋個角色係丑角嚟㗎，其實，但佢做丑角拍到好似主角咁啊！你明唔明個問題啫？啊，即係其實呢班友咧，或者你唔好話丑角啦，即係你班配角啦。咁你即係阿蒙面超人呢啲，咪即係立花藤兵衛啊？跟住嗰班女喺嗰度打雜，嗰班女同埋嗰啲咩蒙面超人少年隊嚟嘅啫嘛，係咪啊？ 吓、 啊！即系你唔好话佢丑角先，但肯定佢系配角。咁但有咩理由？ 唔系系咁，但系都唔会咁啊！即系佢都系我船人都系佢哋嗰班人噶嘛，点会咁样嘅？我奇怪。 笑咪讲半个钟，立花藤兵卫嗰个，即系佢哋嗰个餐厅嗰啲嘢。吓、啊！即系蒙面超人咧，就影一影嘅啫。阿藤光宏唔知佢咩茶咁样，影就唔影噶啦。跟住哇，即系讲半个钟，立花藤兵卫，喂，你咩事啊？喂，大佬，咩戏嚟噶？大佬呢出？呢出到底立花藤兵卫传啊，定系蒙面超人嚟嘅先？ 嗯， 嗱，虽然初代蒙面超人几个都系立花藤兵卫做，即系做佢哋嗰个教练啊，系咩噶？好重要噶，吓，同埋都系佢哋匿埋喺个咖啡度挂单啊。 嗯， 吓，即系其实冇嘢做啊嘛，你知蒙面超人啊。 系，除咗打怪之外，平时都游手好闲嘅要。 咁变咗成日都走翻立花藤兵卫咯。咁但系立花藤兵卫系咪主角嚟嘅？ 唔系， 或者立花藤兵下边嗰班女啊，或者嗰班细路仔系咪，或者甚至话龙和也系嘛，啊、那个 FBI 系咪主角？唔系啊嘛，咁你点会讲佢哋仲多过讲蒙面超人？梗系谂冇可能啦、啊，吓、啊， 咁就乜嘢解釋曬啦 ，Soka 點嚟啦，每隻怪人有咩來歷，但係冇講過蒙面超人點解會變咗蒙面超人嘅，成套戲成輯嘢， 跟住仲要畫喺個謎， 你會唔會係啊？蒙面超人睇個謎，咁你會唔會咁啊？即係你就算唔第一集就影佢俾人捉咗去改造，你中間點去交代翻，其實佢係俾人捉咗去改造啊咁啦，係咪？ 係，或者佢自己揾個理由解釋咗點會出現咁樣。 係咯，你求其揾個理由，我唔係話要合理啊，即係鹹蛋超人咁。咁你阿七星俠都唔係第一集話俾你點解佢係七星俠㗎？佢都係做一定一集話㗎嘛。七星俠唔知點解嘅喎，第一集就係七星俠嚟嘅喎。即係一個好奇怪的人咁加入咗佢哋嗰個隊咁，本身就識變身。咁後屘佢中間先無端端解釋翻，原來佢唔係上身嘅喎，七星俠即係唔係好似你睇開嗰啲超人咁上身嘅喎。佢原來佢根本就係七星俠幻化成人樣嘅喎。嗰集無端端就講佢又遇翻佢第一次見到嗰、那個。嗰、那個喺礦工嗰度咧，礦洞咧救，即係好英勇救人嗰個礦工啊！佢原來就係因為呢、這個覺得呢個人好有勇氣，佢就變成佢個樣啊嘛！佢解釋翻，咁佢中間有解釋翻㗎。哦，佢話其實嗰個原來佢根本就係超人嚟嘅，佢直情就係超人自己嚟嘅，咁佢冇同人合體嘅咁樣，咁 係幻化成個人樣嘅。 都係解釋，你都俾個解釋嚟啊，大佬啊，係咁啊，吉田咁你唔中意第一集講，你中間都講翻，哦，原來一早炒機死咗啊！但是他俾個咩 beta capsule 佢，等佢可以變身。喂，你都講嘅，點唔會講啫？你鄭家榮嘅不死人，不死咗幾百年，佢哋自己啊，我當你佢哋自己諗點解啊？唔好話一定係真相啊！佢都會有個 theory 係嘛？點都係咪係咪你吹水都吹話啊？係咪我哋其實因為俾啲殭屍殺死啊？我唔話唔定，我哋其實唔係，我哋都可能會即係如果我哋唔係變不死人咧，可能就直情變殭屍啦。啊，可能咁啱咧，俾個雷劈一劈咧，就等佢哋。變咗做個 alter 嚟咗，變咗佢唔使吸血，佢變咗好似仲保留咗翻人性。咁你亂吹啫嘛，做咩你吹？ 係咯，自己解釋翻，吹翻出嚟咪得。 嗰班咁嘅嗰幾個咁嘅神婆大佬，喂，佢平時作嘢啊咁叻，呢個佢唔識作啊，我幫佢作啊。 係，即係同埋咧，我喺度講話，即係最尾咁，佢哋話咩未來嘅殭屍，跟住阿 K 同阿陳慳聰咪翻嚟，咁點解佢阿機入邊會有病毒嘅？ 咪咯，你明明嗰架機啊坐時光機翻嚟攞解藥，喂，你帶啲病毒去做咩？ 即時試啊，佢可唔關事啊？ 需要啊，咁你除非你咪話係個博士嘅陰謀咁啦，除非你咁講。 係我哋幫佢做埋啦，其實陳山聰嗰度受到博士一早個指示，其實攞啲病毒咁樣喂整有啲陰謀嘅你。 係啦，即係根本係蒙面超人嚟嘅呢所。 係唔係？其實因為我哋幫佢做埋，其實佢哋本身個博士嗰時係研究其實不死人戰士嘅。即係但係呢個研究冇嗰種即係佢咪話搵嗰種元素跟住整唔到嘅變曬殭屍失敗接作即係佢諗住呢就係去返有個時代即係再整嘅。係。即係點知係意外跟住咪佢咁樣跟住就即係臨尾佢哋。 係 啦應該臨尾佢哋講係返返去未來嗰度打個博士原來個博士真係大佬㗎嘛。係 啦。或者調轉調轉其實係佢哋為了對抗啲殭屍，就發明了一些即係打殭屍的超級戰士啊， 係啊，類似咁係啊，跟住但係又做唔到，要去嗰度咧，所以鄭卡佢哋嗰啲係嚟到做出嚟嘅， 一路都唔成功嘅，喺未來做都唔成功嘅，要拍好多好多嘢嘅嚇，咁結果就冇辦法啦 ，K 發覺自己賴咗嘢，你唔好講變咗殭屍即刻失咗憶先啦，佢發覺自己變咗殭屍冇辦法，已經令到殭屍出現咗喺世界，咁唯一做咩就係嘗試製造呢啲不死戰士啊對抗啊嘛。 系啊，再做一次啦，就跟住又俾佢 发现嗰班 碌成功咗啦，你当系。 嗰班粉枪啱啱瓜老衬，就揾佢哋试试先。 系咯， 结果咪得咯 ，work 咁咁啱就制造。咁但系呢个咁啱，起码有人为因素啊嘛，唔系话真系咁啱咁啱又劈中咁乜都咁啱咁。因为咧，你科幻咧，即系你最大你玩科幻咧，你最紧要你啲嘢你要楞得翻。即系好多时你揾一个解释，最好嗰个解释咧，系可以楞得翻晒其他嘢啊！即系其实。所有嗰啲 係咁樣會好啲，有啲連貫性，但係冷嗰啲又唔好咁惡囉。有陣時 即係你變咗，其實佢都解釋唔到點解又有中國殭屍又有其他嘢㗎。係 啊， 冇㗎，解釋唔到㗎。咁你阿陳海林嗰、那個轉世咁，其實嗰啲都唔科學㗎。咁你呢啲咁，你點可以一時又科幻，一時又唔科幻？ 即係佢要解就解嘅，佢唔要解嘅時候話迷咁樣，即係冇講個嘢咁做咩？ 即係如果你科幻咗，你有成個世界觀。 唔係你如果係咯，即係佢如果套嘢講。科幻即係科學嘅，諗住科學嚟解釋啲嘢，應該佢有一套理論嚟推曬佢啲嘢，全部係即係用想用科學嚟解釋嘅，就唔會即係一啲係冇聽佢話係科學嘅，你跟一啲又我唔知啊，啲爆出嚟咁啊。 就算你唔係科幻你就算死亡筆記咁啊， 你會唔會有死亡筆記，又有第啲嘢啊？又會唔會跟住又 有隻鬼啊？ 唔係跟住阿六判自己又有自己本生死冊啊？會唔會啊？ 係啊，有個閻羅王走出嚟，突然間仲有死神又 會唔會又有閻羅王啊？係 啊， 係啊，會唔會跟住又有耶穌啊？ 係啊， 你搞咁多嘢啊？你做乜嘢啫？你嗰個故事係 focus 喺呢、這個呢樣嘢就是死亡筆記，咁你就唔該 focus 死亡筆記，你就幫死亡筆記作一堆法則，作嘅啫嘛，亂寫嘅咋，大佬。你服務個故事嘅啫，咁但係呢啲法則嘅重點就係、是、咧，你定咗之後咧就唔可以違反嘅，你自己都要遵守翻嘅。 係，都係你個框入邊喺度作個古仔出嚟啦。 咁當然你作嗰啲法則嗰陣都係諗咗啲古仔先作嘅，咁啊梗 係。係，咪其實係咯，一向都係你咪諗咗個古仔，跟住個籠有幾大，咪作翻個條件俾佢咯。 係啦，因為我有呢個條件咧，我就可以咁樣嚟同佢鬥咁樣啊嘛，咁你咪得咯。話原來《死亡筆記》咗好多附帶條件嘅，咁佢真係逐集話俾你聽。喂，啲人就係中意咁啊， 嗯， 過癮啊嘛。咁其實嗰時啊，我見電視版嘅《進擊的巨人》咧，佢都係喺嗰個賣廣告嗰個時間出嗰啲圖咧，佢每次都有少少，又有少少嗰啲嘢話到俾你聽嘅。 唔係好多時有好多動畫，如果個設定佢喺套嘅入邊冇講，佢都好多時都會咁啊，即係話啲公仔書都係咁。 係嗰啲觀眾最中意係咁啊，就係 係咯， 即係你有好多好細節嘅設定啊嘛。咁我都唔要求你細節啦，大佬，我唔該你有啫，大佬，佢都冇。 嗯， 係啊，咪最好笑咧！我見到有啲人喺啲網度寫咧，即係嗰啲讚呢套劇嗰啲啊，嗰啲師奶啦，我估啊，不過唔係啊，我啲 friend 有啲話好睇，話呢套劇好睇，佢哋話咩咧？佢話：切，又唔係俾咗$70入場睇戲，使唔使咁高要求 啊？嚇，冇乜要求嘅咩？ 咪即係佢哋零要求咯。 嚇！ 但喺我眼中呢啲係基本嘅基本咯，大佬。 嗯。 係咯。我真係唔係話唔係你請我食，你俾嚿屎我要食落個口嘅喎，做咩事啫？你請我食大曬。 嗯 我不嬲都 唔係你最基本都要合理啊！套嘢就算唔好睇咯，因為其實唔關事。 算吧啦，即係唔係即係佢一唔好玩科幻，一玩科幻我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成日都咧，佢哋其實你科幻唔使一定玩到你個承受唔到個咩啊？即係佢啲即係而家講翻佢啲CG特技啊，佢打到身都咁樣拍啊！佢啲僵尸跌落嚟一路嘟嘟嘟嘟嘟嗰啲， 真系佢配音都配翻啲， 嗰啲搵啲企咁嘟嘟嘟嘟嘟咁跌落嚟，有啲话呢啲八十年代嗰阵时都唔会咁啊， 唔系你都唔会配嘟嘟嘟啊，你都配咁样啊嘛，你点会嘟嘟嘟啊？冇搞错啊，大佬， 即系呢啲系你搞乜鬼嗰阵时先会整呢声喎？ 搞乜鬼搞笑嗰啲啊？ 系咯，你搞乜鬼嗰阵时先会整呢声？即系佢嗰啲同埋咧。佢打呢如果你做即係你冇武術指導唔好擺姿勢你請攞冇咁打你不如如果你特技你咪整啲光啊整啲氣啊咁樣咪算囉。你又要整到佢哋衝嚟衝去呢 key 到人咁移嚟移去跟住撞牆整啲石出嚟嗰啲。嘩呢啲咩特技啊呢啲真係好核突囉我覺得。 唔係即係呢啲呢係一啲睇起上嚟好似好勁但其實係好冇設計嘅特技。 唔係，即係就算咧，你話佢班友冇武術之後打唔到，你叫佢擺下 pose 嘅啲光撞嚟撞去咁咪算咯，射啲光出嚟咁樣擺下 pose 咁咪都好睇過咁樣個人違反咗第三級令，點解會喺個畫面度 key？ 好似咧人哋喺玩咁 key 個人咁移嚟移去嗰啲咁咧。 我直情係啦，超速嗰啲好差啊，真係做得。 係啊，呢啲好差啊。 唔係，即係你嗰個超速咧，係你連嗰啲咩超級英雄落地式都冇啊！ 是啊即是他冇违反咗个物理定律呢有乜喺个画面度 key 嚟 key 去㗎嘛一个人。 即是他可以成个人呢就咁企喺度呢咁逐咁样好似一天跳落嚟。你跳落嚟你落底你唔会企到直㗎嘛。 唔你跳嗰时候都屈膝先弹係啊你唔会咁样去噴即是点样离地咁成个摆咗个姿势咁浮上去。 唔系但你浮上去都唔似喎你浮上去超人都浮上去特斯人浮上去似浮咗佢根本摆到明系獅子將个人飞咁样。 黐啊佢就拉佢就要落上去㗎嘛如果有六八鼠。 佢系似 key 㗎嘛咁你咁先死啊大佬你浮咩而家系。 唔系佢整咗个幅图去搵咗六八鼠撳咗个人咁样吞上去囉就 系 觉得。 淨系吞个人上去啦吞胶片啦大佬。咁你吞胶片即系我哋睇卡通都觉得垃圾你仲真人系咁。即我都唔該你落地都忍一忍跳起都忍一忍啦大佬。 係又唔合理喎咩啊佢有兩個徒弟啊明明唔係僵尸練咗啲功夫之後臨尾識飛天嘅。 你話佢嗰大戰之後唔知幾年之後嘛？ 五年啊嘛，五年啊嘛，佢話。 阿邊個啊嘛？阿黃又南同阿陸永啊嘛。 係啊。係 嘛？ 係啊。 佢成日好似阿鄭嘉穎咁樣，可以出咁。 係啊，咪向啲嘢咁，向啲電燈柱上咁戳咁嘅。 佢係跟住學功夫，但唔係變咗不死人啊嘛，大佬啊。 係咯。 佢不死人嗰啲能力係同殭屍一樣嘅喎，佢所以先可以咁戳嘅喎。 係咯。 佢明朝嗰陣啲功夫咁勁，佢都係正常人咁打啫嘛。嗰兩條友咪超越咗佢。 係咯。 佢人嘅狀態 可以。有不死人嘅功力做咩？ 你個大佬，哇！呢犀利喎，呢、這個真係阿龍和也係嘛，同阿蒙面真人一齊對練，兼又一齊。 係啊，冇鬼草可以打死啲怪人啊！ 佢又冇，佢冇打死怪人，但蒙面真人跳佢又跳，蒙面真人又同佢對練喎。 係。 佢點解同蒙面真人對練啊？你是人嚟喎，點對練啊？佢一嘢拉低 punch 咗你咪死啊！咩嘢拉低 kick 咁啊？怪獸都爆啊！點解佢頂得順嘅大佬？哇！佢都幾犀利。系嘛，即系呢都有晒呢啲咁嘅荒谬位，呢度系承继晒，大佬。 系啊。 咁好啦，咁啊结局啊，哇，更加衰啦！啲人 咩啊？系咯，佢陈山聪明话，如果佢整咗之后冇晒僵尸，咁但系都唔系人，有咩点会啊？ 成功俾佢打开咗个虫洞，俾佢翻到未来，佢话就唔会出现僵尸 吓。咁佢都冇改变。 佢谂住佢翻去会改变历史啊嘛？点知翻去冇？ 佢又改翻个未来啲人嗰啲全部医翻晒补僵尸啊嘛？咁同佢而家呢度啲有僵尸都冇影响啊！ 佢好明显冇翻去古代修正翻啦。 如果修正翻啦，就梗系嗰啲神都死晒，变唔到不死人啦。 系啦，啲人都讲过啦，就话如果有翻去修正，或者佢冇令到佢哋翻去啦吓，即系唔使翻去啦，系咪？咁唔使翻去，咁冇翻到去咪冇出现。即係鄭嘉穎咪唔會就冇僵尸啊，冇僵尸就唔會有不死人啦，係咯，冇不死人即係又唔會有就唔會遇到阿陳海林嗰個古裝嗰個陳海林啦嚇，咁又唔會有徐義門啦、創立係嘛，咁嗰班友又唔會跟佢咁嗰班可能都無所事事僆仔啦，咁根本所有嘢後面都唔會發生。 係。 咁但係我就覺得其實佢應該個結局係講佢救翻個世界，但係就冇咗段愛情啊嘛。 系，应该系啦，就遗憾啊！你话就系、是、全部人唔识噶嘛，但系有世界就冇僵尸冇死人啊嘛，阿陈卡布嗰啲唔使死啊嘛。 系啊，即系你唔系，即系佢系两种嘢，你可以去自己称下，即系有少少好似天与地咁。 吓、 啊，即系天与地最尾个叫做正嘅，因为佢俾咗另一个版本你睇啊嘛。 吓、啊， 好似平行世界啊嘛，咁你咪呢个可唔可以照咁玩咧？就话佢结果改变咗历史啦、救翻晒人类，人类世界根本冇出现过僵尸啦。OK， 我当你未来又冇，古代更加冇啦，系嘛，佢都唔使翻。咁所以阿鄭嘉穎根本係好正常咁老死嘅啫， 嗯。 咁俾唔俾佢老死嗰之前，即係都遇過呢個古裝嘅，因為佢話佢都活多一百年咁樣噶嘛，佢活咗一百年，咁你就當佢特別長命啦，99歲，俾佢遇到呢個古裝陳海林喺度變魔術啊嘛， 嗯。 咁就當然佢都唔會愛上呢個就死嘅一個老人家啦，係咪？ 哈哈 咁佢再轉生嘅現代陳海林亦都唔會父母傷亡啦，佢唔係俾吸血僵尸殺㗎嘛，佢父母係咪，咁所以佢應該係好幸福快樂嘅一個、女仔咁係咪，咁所以佢亦都唔會認識得阿羅蘭啦，因為羅蘭係同阿 K 一齊收養佢，咁可能你咪當佢囉，天與地嘛，咪喺街度見到羅蘭，但係即係我都唔大家都唔識大家 嘛， 係啦，可能有點下頭咁樣個老人家咁囉，淨係純粹係囉，但係唔識囉，冇發生過呢啲咁嘅情誼囉，係囉。咁得唔得啊？咁你咪當阿 K 喺未來都好地地㗎喎，好地地。咁但係佢可能睇呢啲咁嘅歷史嘅時候，就發現啦，點解幅古畫有咁嘅古人啦？呢個鄭嘉穎啊，我冇人會識啊！呢個五百年前嘅人，但係點解見到呢個人，我總有一絲嘅遺憾咁，咁仲唔知點解流一滴眼淚咁？咁你咁得唔得？ 係。 即係世界俾佢拯救咗啦，但係佢冇愛情，亦都冇嗰個姊妹情，又冇咗，係咪啊？咁你點咁都好睇喎，咁樣寫好睇啲喎，大佬。 係，佢臨尾無端喺一百年，咩等一百年喺度街度撞到佢哋戇鳩鳩喎。 哇，嗰度真係好笑嗰度。喂，嗰度佢話咩佢即係我唔知佢點喎。佢明明咁即係話佢哋都變得返做正常人，即係話佢哋都唔係啱返去㗎啦。咁點解佢又而家先見到阿鄭嘉穎嘅呢？咁鄭嘉穎喺度企喺度等佢一百年喎。咁點解？ 係啊，佢話等咗一百年啊嘛。 咁之前 見到佢哋。 咁跟住佢仲話阿瑩大哥咩？跟住佢仲好笑又話咩？你咁中意改名，而家你叫咩？ 而家改咗名喎，係 佢叫咩？瑩然瑩大佬，我唔該，我唔一啲都唔好笑啊！呢、這個位大佬。 唔係，其實嗰啲名改咗啲已經覺得係低能啊，本身佢 即係佢最尾 有啲 有少少弱智先諗呢啲名出嚟。 咁佢兩個仲好開心同佢一齊，咁即係點啊？即係兩條女一個老公咁啊？ 唔知啊。 我唔知佢做咩啊？即係總 之仲要佢話咩走咗咧？即係五年後嗰度咧，佢又冇翻去，即係阿鄭家又冇翻去揾徐燕梅嗰班友，唔知做乜柒。 佢就懶係想等你以為佢咪死咗咯。 系啊，但系你临尾都穿噶啦，都见到佢哋都要死咩？ 即系做咩？你今日呢个结局好差嘅，你不如就留翻一个拯救咗世界，但系佢哋就有个遗憾，即系冇认识到呢个遗憾，咁得唔得啫？ 嗯， 咁其实咁都好睇噶，你咁样完系咪先？咁 即系总言之，佢拣咗最衰个理由同最衰嘅结局嚟到啊！ 结局就系喺未来见翻晒，但系佢哋系傻嘅。真系大镬啊，大佬吓！咁你陈家宝又冇得救啊，最弊嗱，即系佢冇拯救到世界嘅，其实 咪拯救未来世界啫嘛，佢哋。 唉，我唔知啊，大佬，我唔知佢啊，佢咁样搞，大佬吓，咁根本个剧本系好烂，好烂，好烂，老实嗰句。 系佢自己个理由都讲唔掂嘅。阿陈灿聪话佢会令到冇晒僵尸，而家宁愿做僵尸咁，佢就算改变咗未来嗰个，都唔会冇咗陈灿聪佢哋啲僵尸噶啦， 唔係咁係啊！咁如果佢唔翻去救個古代嘅，咪唔會咯？ 係咯，咁唔關事。佢臨尾都冇救啊，根本就 冇啊，冇救啊！如果佢都係有救，就唔會喺未來。 係啊，咪咯，所以咪話陳生想講嗰句嘢，咁唔搭法啫。 唔係咁，佢可能佢諗住佢哋會救，點知佢哋懶咯。喂，救翻自己算嘅咁，如果淨係救佢兩姊妹， 但係未來啲人咯，就係咁樣。 吓、啊，唔知啦。总之未来就冇再有僵尸就算啦。我理鬼你哋啲人，诶、欸、死咗关人啦。啊，仲叫我翻去噶嘛？我呢度有冷气，翻去冇冷气，翻去啦咁啊，翻咗嚟唔想翻去啦咁啊。喺嗰度过几百年好辛苦啊咁啊，系咪？我哋翻嚟未来系咪先？啲享受正好多系咪先？系啲古代冇噶，唔翻去啦，由佢哋啦咁啊。 系，咁同埋啊，佢哋即系阿 K 佢变翻人噶嘛，都系几廿年货仔，跟住阿谢嘉明啊睇住你死噶喎。 吓？ 系咯。 睇住你死。 系啊，唔系咩？谢嘉明继续唔死噶嘛。 系一个谜啊嘛。 系啊，唔知啊，都系咁啊。 冇乜所谓啦，唔系佢最好笑咧，嗰、那个古装陈海林已经系因为自己会老咧，佢自己跳崖死过一次啊。 嗯。 咁呢度系咪再发生啊？会啊？ 系临尾又两条女自杀咯， 一齐又老啊，唔想见到佢老啊，我唔知啊，即系其实佢所以都唔系好，即系佢之前讲出嚟嗰啲意义咧，佢自己推翻晒噶。 系啊，我就系话佢究竟想讲咩咯？佢成日作啲嘢，佢好似咩咁，但系佢都讲唔到啊！梗系佢系实行嗰个佢想讲嗰样嘢，定系反嗰样嘢，我都唔知 道。佢根本冇嘢想讲，佢系堆砌个古仔啫嘛。其实讲过啦，话点解呢啲故事会咁差？第一就因為個台即係第一就初初就冇諗住個咁長嘅劇，咁跟住就突然間又話要播足七日， 即係播足七日即係要加長。 佢加咗幾集，其實佢本來都唔係好短嘅，咁但係咧佢即係就算你三十集都好啦，廿幾集都好啦，其實佢都唔夠故事嘅，佢變咗咪個主線冇嘢咁，佢咪作好多啲無謂嚟即係填充佢咯。咁呢啲就係佢哋一貫嘅，即係佢即係完成呢啲劇集嘅 啲 project 咯，啲作風啊， 作風啦 ，OK 咁。咁就係咁硬塞啲垃圾類，咁點會好啊？即本來好都變咗唔好啦，老實講啊， 係， 咁變咗冇辦法㗎，即係呢個絕對係佢嗰個製作制度嘅造成嘅問題啦，係啦。咁但係咧，嗰啲我覺得反而好啲嗰啲，即係我頭先提嗰啲咧，反而其實又冇乜人睇喎。 嗯，正常啊，唔係其實咧，我都講真啦，即係就算其實都有啊。你無線就整咩咧？因為本身你講嗰扎有一扎人係無線做咩，最緊要係無線出品嘅話，已經唔睇啦嘛。第一件事，跟住睇嗰班友佢個質素又唔係咁高，咁其實你做嗰啲好啲，佢覺得反而唔好睇；你嗰啲爛，佢反而要睇下算咁樣，即係冇乜影響。我其實都係咁嘅。 唔係爛嗰啲先至覺得好睇啊！ 係啊，即係好唔健康嘅本身個市場，即係佢就算做啲好嘢，你都唔睇啦。其實。 反而好睇嗰啲，佢哋话唔好睇啊！ 唔系，因为你嗰班人睇嗰班人个质素唔好嘛。咁但系你另外嗰班识睇一啲，佢就算做得好都唔会睇啊嘛。 唉，我唔知啊。总之，即系我就觉得你唔可以电视剧咁样冧咗嘅。即系我都觉得其实调翻转，真系好嗰啲系要支持翻，其实同啲戏一样啫嘛。你即系你都唔去做翻一个判官，系咪啊？你放弃咗佢喎，而家系。 我冇啊，咁而家啲人系。是见到佢个名先即系走，冇办法。 咁但系你偶有佳作嘅时候，我觉得你要即系 唔係，即係佢都係咁咯，俾你投票嗰陣時你又唔投咯、 啊。或者咁講啦，你又未必當時睇啊，有幾人喺電視睇啊，咁可能單睇或者係網睇唔出奇。但如果真係好睇嘅，都要講翻，其實好睇咯，最少啊，係咪？即係最可能呢個劇就叫做寫得好啦，咁樣。咁我自己係覺得嗰啲四個女仔三個巴係算寫得好嘅。嗱、啊，好得意嘅喎，雖然我又唔中意啊張繼聰，我又唔中意啊陳凱琳嘅喎，佢做男女主角嗰套戲，但我覺得嗰套戲個劇本寫得好啊。咁同埋佢唔係淨係講佢兩個嘛，佢其他人一樣好多戲嘅，好多嘢講嘅，即係好多劇情嘅。咁 係，即係你最緊要係你個主角係有得做，有你其他人有得做。咁但係而家姜呢套就係主角雖然做，但係佢時間 cut 到就冇得做咁樣，跟住就俾曬啲配角做。 咁佢啲配角都寫得唔好啊。 係。 咁你啲主角配角寫得好我都 唔係正常，如果寫得好應該係主角就。遊戲重嘅，跟住啲配角遊戲俾佢做，但係就係搶咗最多隻人夠，就唔可以啲時間本講啲配角多住個。 即係你個時間編排都好明顯係錯曬咩？你由嗰啲配角做仲長時間嗰啲主角唔 make sense 嘅大佬。 係最多隻人夠你做出嚟係搶嘅，最多都話啲配角。 咪即係英雄本色咁咯。 係。 英雄本色你係阿周潤發做得出啫嘛，咁其實阿狄龍先係主角嚟㗎。但狄龍唔少戲㗎喎，仲唔係啊？佢唔係特別鍾意拍周潤發㗎，狄龍好多戲㗎。 嗯，係。 不過周潤發即係特別做得出色咁咋嘛。咁你唔係尷尬㗎，狄龍我好少出嘅。周潤發一日動喺度，咁咪錯囉，係咪啊？ 嗯。 咁佢唔係啊，人哋冇啊，人哋狄龍咗，周潤發絕對唔會係周潤發多戲啲啊，絕對唔好啊，係囉。 嗯。 最多咪叮當差唔多，係咪啊？ 係。 咁你睇翻劇本，的確狄龍係主角嚟㗎。佢演咗出嚟就你覺得周潤發出啲啫嘛，係咯？咁呢啲係演出問題啦，即係大家鬥戲嘅問題啦，唔係個劇本問題啊嘛。你睇呢啲咁啊，一睇就係劇本問題啦。個劇自己控制嗰啲篇幅嘅問題啦。咁呢啲都唔關啲演員事啊。啲演員其實就算識飛都冇用㗎，係。係有咩用啫？寫埋啲咩垃圾劇本？唔 係啲對白又講唔通咁，自己識字 寫得好差㗎，就算唔好話讀道理，佢想。平時講嘢啲對白咧，啲對白唔上句唔搭下句嘅， 個意思表達唔到嘛，個人好似 我唔知佢咩事啊，呢啲咩人做啊，呢啲編劇係 唔知啲對白邊度寫嘅，寫到表達到個人講咩嘅啫。 佢會考中文攞 U 㗎，嚇 唔知可能佢寫粗口好叻，如果全部啲對白變曬粗口，串連得好勁啊！一講真，正常啲對白就講唔到啊。 哦，佢原本個劇本裏邊好嘅粗口嘅，佢 cut 曬咗粗口字，之後冇曬啲連接詞啊嘛。 系咯，可能都系咁啊！而家啲人系啊， 咁啊，大致上可以套戏不断有啲嘟声嘅，我唔介意喎。 佢用啲嘟声嚟连接住，跟住就可以做咗啲对白，就精警好多啊！边度？ 精警好多，点解会有？ 一讲翻啲正常啲说话就唔识讲啦。 就佢对白点嘟，解会有不死人系嘛？ 系 啊。跟住嗰个咩啊？嗰个神婆点嘟知啫？ 系 啊。即系不死人仍然咩话？佢咩话？仍然迷啊！ 系型都系个谜咁咯， 啊，咁呢个唔啱我个 grammar， 系啊，唔知啊，都系咁。所以我哋觉得睇呢个版本啲对白唔差，就因为嗰啲全部嗰啲字咧，全部 cut 晒都系咩咁啊？佢原本个写剧本嗰条友系咁啲粗口写晒上去，本身 个剧本摆高登啊，仲有粗口啊， 系啊， 好多嗰啲咩 hi auntie 啊，好多嗰啲字噶， 系啊。 冇晒啊嘛 ，sorry 啊，系同埋又好得意嗰啲人成日 focus 喺阿 K 咧嗰啲不倒空啊， 系， 我有咩好睇啊？我真系唔知道， 冇啊，又啲咁样贱有咩好睇啊？又唔系真，又唔系， 你都话假喎， 系咪话明俾你听系假咁做咩？ 有咩好睇咧？咁如果系假咁陈海林都得噶，塞两个篮球都得、啊， 系派两个西友落去啦， 西友太细啦篮球， 唔系西友有我得噶嘛。 咁唔會嘅咩？你著個衫點會係咁樣㗎？ 你太真空喎！ 著個衫係籃球似啲係嘛？係咯，塞你個籃球落去都得㗎。你還點樣假嘅？係咯。 係冇啊，都係咁。我唔知道我唔好睇嗰種。 鬥咩？覺得咁樣鬥一鬥假。 唔知啊，你話最好成套嘢係反而係開頭嗰個未來俾 CG 喺度，即係佢做 CG 俾啲殭屍喺度。系咁整个爆晒框嗰度，我都做啊！ 最尾嗰集同埋尾最尾嗰度咯，佢影未来世界嗰度咯。 吓、啊， 唔系完场喎，完场嗰未来 世界。唔系，佢完场嗰反而冇喎，唔知点解又。 完场嗰度佢唔知走鬼咗边度，数码港咗边位度，其实乱拍啊算噶啦。 系，跟住个天有啲飞嗰啲条嘢，啲蚯蚓同埋啲一嚿嚿啲蚁咁啊，唔知咩嘅。 唔知咩，嗰个时空列车啊。 係咯，即係電王啊，見到。 電王啊，大佬係咯，係咯，生在舊時已經好普通啊。 系 唔使阿 K 去派电王去，派电王去改变历史系嘛？结果搞嗰啲怪人出嚟，搞嗰啲咩话二魔神嗰啲啊？ 唔知啊，临尾嗰阵时话我哋而家变咗唔系打僵尸啊，打怪人啊嘛。 咁你翻咗个世界唔系个世界，仲打僵尸 out 晒啦喎！我哋一打二魔神、啊，咦？我拎咗啲嘢翻嚟咩用？冇用啊！嗰啲我哋搞掂咗啦，早。咦咁二魔神唔关我事啊，唔关事啊，你唞下，你放假啦咁啊，诶等下你条仔等下你啊，嗰个咩啊咩不死人啊，诶你放假啊，得啦你交俾我哋电王啦咁，跟住第二个剧啊，下一集第二个剧开始， 系咁你话系即系佢做咗开头嗰、那个。爆晒嗰个香港嗰时啲 CG 算冇先嚟讲电视剧是 OK 㗎嘛。 话算 OK 㗎啦同埋佢嗰个时空嗰个嗰隻咁嘅艇呢算係。 个外面嗰个样子 OK 囉嗰隻咁我觉得。 咁我觉得佢个内容虽然白晒晒但都可以啦咁我觉得佢表达到咪算囉。其实你睇返个咩明日乜鬼嘢话嗰个鬼佬嗰套。 咩 Legend of Tomorrow。 哇同佢差唔多㗎咋。 都係你发土嗰张凳我哋撞喺张架底位。 哇！渣到暈啊，大佬佢唔算渣嘅啦。我覺得佢成套劇嘅做得最好特技就係嗰、那個係咯，那個未來同埋嗰部時光機啊。 嚇！ 係啊，即 係係佢有道又係講唔通，又係個時光機開頭要搭機嚟嘅，等佢走嗰時候就是人間睇飛我窿度咁啊得啦。 話殭屍話點知啫？ 唔知啊， 係咯，佢點控制到飛去邊度啫？嗬， 係咯。 一定係嗰個蟲洞係絕對係駁去佢嗰個時間啫，我唔知啦。 係啊，佢唔會就喺中間又話遇到啲風暴嘅，成日都。 哦，咩時空風暴唔知咩嚟嘅。 係啊，跟住炒機唔知去咗咩啊，啲地點都唔啱嘅，佢話唔去歐洲嗰陣時話。 係咯，咁點解佢個人唔會遇到咯？ 係咯， 唔知喎，佢又冇解釋喎，所以佢兩個吸咗佢之後就冇講啦。佢根本都唔以唔交代嚟交代，呢下先至大鑊。 係。 係咯。唔係我哋話佢啊嘛，話佢話其實唔使嗰架機噶嘛，佢揸架 Back to the Future 得架車嚟都得㗎。 車可以咪得咯，係咯，跟住佢嗰度前面擺一支可樂咁嘅嘢，跟住話幾可飲嘅，點解又係騙徒嚟嘛？唔識中文啊，佢哋兩啲都識睇英文啫嘛，就開頭。 唔係 K 話咩嘛？話我哋飛咗咁耐都唔知道要幾耐先到啊嘛？我哋可能我哋嘅咩話都唔夠嗰個空氣同水啊。 水啊，係啊。 系咯，跟住喂好口乾添，跟住嗰个凌风啊，神山中，喂后边有啲有嘢饮、啊，喂咁后边揞啊，出佢个车嚟噶，唔系机嚟，后边揞啊揞揞，有箱可乐咁样揞一支嘢出嚟嘛，跟住饮两条友都系饮、啊，一人饮啖噶嘛，啊我啊鬼仔性格，啊、我就唔好识中文，上面写两个中文字、啊，写咩啊？ 系啊，就要搵张红底纸嘅，用毛笔写啲字咩嘅？ 写咩啊？咁样，咦我识上面嗰个字、啊，咦我识下边嗰个、啊，写咩？病毒咯，跟住 呢样嘢濑嘅嘢先啊， 我用可乐嚟添，系咪咁样发生啊？ 系啊，先中毒啊， 咁啊变咗僵尸啊？ 系啊。 啊！博士整我，系嘛？明知两条友唔识字啊，都叫你平时学下中文噶，我系鬼佬识中文多过你，系咪咁啊？ 系啊， 鬼仔性格啊，都唔濑嘢噶 唔系，即系都系咁啊，系啊，最套嘢佢都系拣咗，佢全部所有嘢都拣咗最差嚟咗啊！ 最差的，唔系我头先讲过可能好睇啲，你咪好笑啫，大佬。喂，真系好差，真系做乜嘢？ 唔系我哋乱咁谂啲桥都正常好过佢呢个解释啦。 啊，我哋真系乱噏嘅啫， 系 乱噏嘅啫，大佬呢啲，你不如我真系，我可以同佢度到好正都得，你俾钱嚟。你香港根本系冇乜呢啲咁嘅人呀嘥氣啦。因為佢平時就唔係寫開呢啲劇㗎嘛你要搞清楚。 嗯。 你無端端叫佢度啲咁嘅鬼色咩佢平時寫啲倫理劇㗎。係。你突然叫佢諗呢啲㗎佢咪求其囉咪求其抄啲囉咁樣佢鬼知呀。咁可能唔知佢邊出戲有啲類似嘅劇情囉咁佢冇諗過原來喔、哦、一擠嗰啲嘢落去呢其他人會影響到其他㗎喎。咁你唔同寫開嗰啲佢哋寫開嗰啲古人精怪啲就唔使有即係佢唔需要影唔會有咩影響㗎嘛。但啲科幻就最大嘅就係呢你加咗一樣嚟你會影響其他劇情嘅。你一定要解得通嘅。係呀。咁佢哋冇諗過呢樣嘢囉。佢當科幻根本同平時寫神怪一樣㗎嘛塞佢㗎嘛係咪就係咁啦。咁所以你中國人嘥氣啦寫乜鬼科幻啦換咗班人先囉。 嗯。 咪嚟緊有一套啊中國超級英雄㗎嘛。 咩姜子牙套咩？ 姜子牙咧就系咯，封神榜吓， 系 系咯，大家睇啊嘛，佢自己话自己系中 有女神嘅佢， 有唔系佢直情系雷震子啊，讲好似个主角 系咪、哎、雷震子咪雷神啊？ 雷神佢当系噶啦， 系系雷神嚟啊，佢当嗰个系。 系啊，佢当系啊，咁你咪睇咯，咁点样点样中国超级英雄法啊？ 唔知咩都超级英雄啊？ 有冇里边有冇讲话其实佢哋系外星人啊？ 吓， 定系咩啊？吓，有冇啊？咁佢照翻成个神话就系神嚟嘅，咁点样科幻啊？ 外星科技嗰啲？ 唔系冇嘅，佢哋根本觉得咩叫科幻啫？有特技咪科幻咯、啊？ 系识飞咁嗰啲科幻？ 科幻即系唔系啊？科幻即系 C G 啊？ 系啊， 唔系特技添，系 CG 有 CG 系有 CG 嘅科幻， 系啦，佢哋真系咁觉得嘅，咁唔系翻观众都系咁觉得嘛？ 系你话睇科幻片又有 CG 喎，要好似我记得睇边套啊，系啊，哦咩 Jungle Book 嗰个香港宣传话，就佢讲埋话咩 CG 咩唔知咩嘅，我记得睇佢个 selling point 系 CG 喎， 最烂 CG 啊！ 吓、啊、唔知啊，佢都系话咩全 CG 制作乜乜乜咁，我知个广告 最唔对口型嘅动物 CG 片系嘛？我就唔係覺得佢好對啦，啲口型真係唔好意思啊。唔係因為佢冇口型啊，老話佢嗰啲狼係個口硬噶嘛，狼嘅口唔係軟噶嘛。 嗯， 佢真係抹下抹下嘅啫喎，佢冇好似咧平時啲卡通片咧，佢哋講嘢咪有口型嘅。 哦，唔係好多，其實之前做嗰啲 CG 嗰啲，佢個口都襯翻去講嘢噶，啲動物都。 佢冇喎呢套。 唔知可能多啊，即係佢成套做費事套到乾淨啦。 我睇咗一陣啫，我都冇心機睇落去啦。我見開頭嗰啲狼同嗰隻嘢傾偈咧，係就咁個口向上下擘嘅啫，係咯。 咁即係要睇下先知嘅啫。 咪即係佢做真實樣噶，佢唔係 佢係佢真係動物樣喎啲人。 係啊，佢你估佢而家做卡通狼咩大佬？佢真實噶嘛，咁真實隻狼個口係唔應該可以嘟起個嘴。 哦，唔係佢如果做先知可以整到個口都喐到噶，正常。 但佢唔整啊嘛，佢要仲真實啊嘛，咁咪就係口擘擘口擘擘，口擘擘點講到嗰個口音啫？ 咦，咁佢咪變咗嗰時睇《幽靈公主》嗰陣時嗰只？ 佢係啊係啊係啊，就係咁咯，就係咁咯，係咁咯。咁跟住佢 佢配可以有條有配音咁咯，嗰時《幽靈公主》只狼嗰啲 有配音啦， 啲狼神。 你咪好似無線嗰啲咧，嗰啲咩警犬巴打？ 系抹咗个口气又系讲嘢咁喎， 系咪警方就唔识讲嘢嘅？之前嗰套唔知咩识讲嘢噶嘛，以前有啲有啦，有啲有。 哦，唔系，最初都系个心入边谂啫，冇讲嘢嘅，冇自己剧嗰啲。 哦，嗰啲心声。 哈哈。 哦，未至于讲嘢。 系香港好似冇嘅，未拍，即系无线啲剧好似冇只动物会同你讲嘢嘅，会直接，佢都系嗰啲心声嚟嘅。 以前猫狗大战嗰啲好似系有整口型噶。 有系啊，有好 有整口型噶，佢啲冇噶，佢啲就抹下抹下抹下咁样，我咁样讲嘢噶，系咯，我唔知啊，系咯，我觉得好怪咯，同埋佢都可以好多只嘢一齐讲嘢，边个讲嘢咧？喂， 哦系啊，呢个同嗰阵时我睇 SD 高达嗰阵时一样， 系佢冇嘴， 佢个鼻喺度戳咧，我先知道啊，原来我条友讲嘢咁啊，我睇佢冇口啊嘛，因为佢几条友讲嘢，我听唔到啲声边度咁样，我唔知边个讲。 点解变形金刚又冇呢个问题嘅？ 唔知喎，可能佢影住我有讲嘢，咁先可能系。 系啊，会啊会，佢有影住。 即系佢唔会咩，或者佢整啲动作咁喐下喐下个嘴，哦、即系佢个嘴我影会喐噶。 系，佢刻意等你知佢讲嘢，系。 系啊，即系佢影住个样，或者佢嘴嗰嚿嘢去喐噶咯。 即系等于战队咧，佢专登戴住个头。 个头压下压下。 系咁压个头，压得好大动作。 系啊，个头咁压下压下咯，系啊。 等你知佢原来讲嘢，系呢啲喺你做唔做啊？系咯。Anyway， 就系咁啦。好啊，都差唔多噶啦，系嘛，都啲奇离嘢都噏晒噶啦，系嘛。 系啦，咁啊，系下礼拜。 有冇漏咗啲咩奇离嘅讲？有冇 Facebook？ 有冇啲咩新闻啊？有冇其他？ 吓、啊，海外应该冇乜喎，要我哋。 冇乜，即系。 吓、啊，有冇咩特别讲？ 我唔知道啊，我冇对住啊，我电脑慢啊嘛，系咯，有冇啊？有冇今个礼拜记唔记得有啲咩？啲玩具啊，咁有冇？ 玩具咪出一只杜拉格斯。 哦哦、 超级杀人嗰、那个，即系着咗件战斗服嗰只啱派嘅街，啲人都几抢啊！ 咪因为龙珠超嚟紧，就会出埋杜拉格斯啦嘛。 哦，咁唔关事嘅，佢呢个变金色嘅，啲人唔中意而家新嗰啲嘅。 系哦， 即系佢而家呢个系打思路嗰阵时入精神时间屋，跟住出嚟着咗战斗，即系训练嗰时着咗战斗服嗰个样嚟嘅。 哦， 即系同佢老豆阿比达一样嗰件衫嘅。 咁而家小云嗰集系做咗未嘅咧？ 做咗啦，上个礼拜你话龙珠超，其实唔关事啊。讲话悟空用完十倍格王拳，啲、 哦、 气控制唔到，跟住佢系想去嗰个地方去唔到，跟住用个 瞬間轉移門轉咗去見到阿小雲咁樣，跟住阿小雲喺度咁我咁樣，跟住就轉頭阿悟空又走咗，冇嘢，都冇同佢講嘢。 即係見一見嘅啫。 係連傾偈都冇傾。 哦，即係佢喺度篤緊屎嗰度啊！真係。 佢好似係咪篤屎？我唔知，因為佢喺度整緊嗰陣時，阿悟空就咁樣閃咗去，跟住見到佢，跟住阿小雲又咁樣咁樣咯，跟住阿悟空又好，跟住之後再瞬間轉移，速咁樣走咗冇啦。 哦，咁啫，哦。哦，系啊，冇出嚟，你好媽下幫手 啊！啊，冇啊，最好笑。其實如果你話反而瞬間轉移，最好笑係阿莊子啱啱沖涼，跟住阿悟空瞬間轉移去咗佢間房，跟住一走出嚟大嗌，跟住阿比達唔知發生咩事執嚟，又係搞佢老婆咁樣，跟住阿悟空話咩話點解無端嚟咗佢呢度？跟住阿悟空講話我唔咩發嚟沖涼及嘢以為佢，跟住阿悟空話唔係我唔睇咩下水嘅恐怖咁樣嗰啲咯。 哦，佢咁都講啊！ 系啊，跟住阿比达即刻红晒块面，好嬲咁样，跟住阿悟空好惊，跟住一唔系即系阿庄子揿掣，跟住佢间房有啲防唔知有啲即系机有啲机械比达出嚟，有啲镭射枪咁嘅嘢，跟住阿悟空好惊，即系想住走咗。 好惊嘅点会？ 我唔知啊，都系咁。 讲呢啲好小儿科啫。 我唔系啊，佢唔谷骨都写死噶嘛，正常。 应该系比达突然间变超级赛打佢，好嬲啊！变超级赛劲啲啫嘛。 吓，唔知都系咁咯，系咯。 平劲到一个，因为平时变唔到嘅状态啊。吓吓，系咯。anyway 咁啊，原来搞笑嘅啫。 系搞笑嘅。 咪系啊，等啊等啊，做下格斯篇啊，睇下仲有冇。你咪话咩 W 唔系话出咗只咩话真骨雕啊？ 话、哦、公布咗出真骨雕咯。咁你话其实只嘢冇乜特别，系做靓咗咁啊吓，因为佢都冇乜花巧嘅，其实嗰人。 咁啊系，咁啊系，其实我都唔系觉得有咩好唔同。 哦，唔係啲身形靚咗，太過最緊要係個腰帶嗰度做得靚，因為近時好求其畫咗啲色上去就算咗嘛。 哦，即係而家就真係有 detail 嘅。 係啊，跟住同埋個腰帶可以拍埋同埋抹開咁咯。我知 USB 好易掹得出嚟喎，唔知係咪應該。 哦，即係之前就抌咗餅嘢吉喺度嘅啫。 啊，唔係就係得個冇得個腰帶嗰個形咁樣啤喺嗰度咯，就係有啲顏色上咁咯。係。 哦 ，OK。 咁啊，而家我喐得嘅，跟住同好似唔知應該個 USB 可以掹得出嚟啩，應該。 啊！咪報埋呢幾個啦，咪哥斯拉嗰隻咁嘅死嘢。 哦，你講嗰隻，哦，無端生毛嗰隻。 係啦，出隻唔知咩 Ava 顏色咁嘅哥斯拉，嗰隻因為之前嗰隻咩 Monster 咩話咩 SH Monster 嗰隻， 係 嗰隻。咁只哥斯拉個樣就真係 OK 啦，佢竟然油嗰啲，嗱佢就話油初號機顏色，但初號機都唔係咁嘅啲顏色啲分布。 我覺得生嗰啲毛嘅。 嗱，首先就做咩變咗黃色指甲油咁有指甲油咁咧？初號機冇喎。 冇，佢襯翻啲色俾個位佢。 佢亂咁油，跟住咧最衰咧就油咗兩三執綠色嘢喺邊度咧？就兩粒鏈啦，跟住咧就三角嗰個陰毛啦。 係啊。 喂，做乜嘢啊，大佬？不文、 啊。我亂曬個毛嘅、啊，真係覺得。 好肉酸啊，大佬！真係有冇人買啊，大佬？ 係，其實佢個毛係用翻普通嗰只哥斯拉支持嗰啲嘅。 同埋佢油得好求其，好即係自己揾手油咁嘅啫。 唔係佢其實搭啲油上咁咯， 係啊， 一撇咁樣出邊。 佢揩上面嗰只啊嘛，佢唔係成隻紫色喎，佢好似素啊、素漆啊、嚇、 嗯、 乾素啊玩，有少少似嗰只效果啊。咁當然佢真係乾素啦、嗯、，OK。咁但係佢玩到咁咯，咁我覺得，唉、哎、呢隻真係我諗冇乜人買啊，應該。你起碼香港咁樣冇人買啊，大佬。 咁核突真係好難頂。 真係好核突，大佬。 反而嗰陣時我拍埋嗰隻靚。 哦，咁點同啫？咁佢係一個機械人轉咗第一色啫。 係、啊，因為但係佢襯一隻色靚喎。 咁另外咧，呢個係咪 HHF 嚟嘅？定係咩嚟嘅咧？就出個小丑女嘅 HHF 嚟嘅，即係小丑女又出翻呢、這個。 哦，係 HHF 啊，係啊，佢話出嗰、那個自殺特工隊嗰個版本喎，有小丑同埋小丑女喎。 係啦，咁小丑都係冇咁似啊，但個小丑女都 OK 喎。如果你以 HHF 嚟講，大佬， 佢好似其實感覺上佢個即噴物打印嗰個技術可以進步咗喎，其實我覺得。 即係似啲咯，佢咪睇落去。 唔係冇咁眉粒冇咁粗啊！即係佢近時好濛噶，即係噴得嗰陣時開頭第一次做嗰時啊 ，Michael Jackson 嗰時。 但佢會雕嗰個樣子都好啲咧，而家唔止就係白噴墨咧。 個樣啊 ，OK 嘅。其實而家好過之前啊。之前咧嗰時最粗咪平曬喎個面，係成個平面印落去咯。 而家起碼唔係平喎。 係啊，而家佢係好啲嘅，即係個 3D 做出嚟嗰個位置好咗嘅，即係佢本身個技術 叫做似翻個人真人嘅人啊， 唔係， 係同埋啲身形做翻似真人啲啊。 似真人啦，因為佢真人更加肥嘅。如果你講個演員就 係水桶喎、啊，你話吉他韻喎、 啊，元祖版吉他韻。咁但係呢度佢就冇個真人咁肥，但係佢都係似翻個鬼婆咁嘅身形咯。咁我覺得要 阿唔係呢隻靚啊！如果佢出，我應該我想買啊呢個小頭女。 真實嗰只出得翻咁啊買，到時可能 係啊，如果佢變咗型就算啦。 係啦。咁另外咧有個 black 啊，嗰個係咪都係 H H F 嚟嘅咧？ 系啊，但系佢呢个系之前出过，唔知系咪旧嗰只啊，定系咩？但系佢系用个新技术整嗰只眼着灯，我哋话 系啦，冇错啦，只眼着灯佢系用一个无线嘅传导嘅技术，系啦 ，wireless 嘅，系啦， 嗯， 咁样啦。其实呢个技术当然唔系一个新技术啦，不过即系摆落玩具又未有人做过咁啦，你当系咯， 嗯， 好啦。咁至于头先话只哥斯拉个公仔，即系咁就系套戏系咪话会系即系八月做系嘛？ 系啊，迟日本一个月啦，好似话。 系嘛？哇，咁有信心？ 死得过我觉得， 因为今集咧，其实我觉得会一般香港人会讲闷嘅，我惊 系，唔系实会嘅正常，我觉得。 即系如果大家睇下 M M 九咧， 系佢直头本身 long 毛本身哥斯拉，而家啲人睇都会觉得闷咯。我觉得如果日本版嗰啲， 如果大家睇过 M M 九，大家知咩事啊？即系呢个啊，可真治嗰时拍嗰套电视剧咧，咁当然我唔系话呢度。呢套電影會有咁悶啦，咁但係我唔覺得悶喎 ，OK， 啲人覺得悶啦 ，OK， 咁即係佢係咁講翻人點樣面對呢個怪獸災難呢樣嘢咧，其實我諗佢今次係玩呢樣嘢嘅， 嗯， 係啊，所以應該啲人未必覺得好睇嘅，即係你真係好怪獸迷嘅人或者 OK 咯，係咯，係咯，咁樣咯，好， 我都難， 咩先？有咩漏咗先？有嘅，仲有啲嘢嘅，好慢啊個電腦係咯，除咗頭先呢個就。哦，想講下咗個消息，就係、是、呢、這個台灣好興呢個布袋戲。 啊，你係虛冤園嗰、那個？ 我而家係啊，同緊虛冤園合作咁整咗一個即係霹靂啊，霹靂虛冤園啊。嗰套嘢叫咩話？嗰套嘢叫做咩 ？Thunderball 啊，唔係高達嚟喎。Thunderball Fantasy 啊，唔知點解啦可能霹靂啊，可能意思嚇。 係。 係嘛？咁啊叫咩？東尼劍遊記。系，咁、 嗯、 你都見到都係平時布袋戲嗰啲樣啦，啲布公仔咁喺度打一打，咁當然 key 曬啲特技，咁啊 OK 嘅，其實都係咯。不過我唔知道即係揾阿虛冤園有咩位啦 ，OK？ 個名咯，因為 個名啦。咁其實我見嗰啲人設咧，其實佢有人設嘅喎，你去翻個官網睇有啊，佢有啲好卡通樣嘅人設，我幾靚噶。但係咧，佢整咗上嚟嗰、那個布公仔完全唔似嘅，即係佢嗰啲人設就你咪覺得似翻啲啲 game 啦，佢唔係似動畫嘅，你覺得似啲 Final Fantasy 嗰啲咧，即係佢人啲嘅個樣嚇，即係唔係咁卡通嘅應該話，咁佢女仔啲樣可能卡通啲，咁但係咧佢整咗做啲布公仔，我完全唔係咁嘅樣嘅大佬嚇，咁啲人都話好奇怪係咯，可能整唔到啦始終，咁啊都有啲咁嘅搞作，即係台灣嗰邊咁樣咁啊。即係唔知啦，所以你講呢啲創作嘢就人哋周圍都比我哋強啊，係， 嗯， 好，即係我覺得好，即係好可惜咯，我覺得係咯，即係香港就係、是，永遠就係、是，咩啊？你淨係已經遲人起步，仲不斷即係唔掂嘅啲嘢啊，咁幾時先有一啲似樣嘅科幻作品咧？香港就即係我諗要睇下大家即係撈緊嘅人以外嘅人去努力啦。我 冇啊，佢嗰啲我成日講佢都話佢唔識避重就係自己冇做唔到個效果，唔係揀個最好嘅效果，反而佢嗰一差都要做嗰個效果出嚟，唔知嘅。 因為咁先 sell 到老細咯。 係啊，就係、是、我奇怪，佢明明可以做好啲，就唔使去到嗰個程度。其實佢可以有而家即係個資源可以做得好啲喎，其實可以揀嗰個程度嚟做 嘅。好難嘅，你先要又要有班好嘅觀眾，因為又要有啲有遠見嘅老細，唉，都要有啊，香港啊，嘥氣。但可能台灣有啊，大陸有啊，大陸都有㗎，係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香港單一。反而是單一啲咯，啲你冇講話咩，其實啲人都本身係單一，其實講話咩分眾，但係都之前都提過我哋話。 哦，分眾係佢哋自己嗰個咩分眾啫，即係將個圈子劃到細到得翻一人一個圈子啊嘛。 哈哈。 但係其實佢實在你要 sell 到嘅時候，又要即係又係要 sell 曬俾所有人先叫佢 sell 到嘛，即係 win 啦 take all 啦，總之永遠。 哈哈。 咁所以你邊有得做啫？等死啊！總之而家你講創意工業最唔掂就香港。全世界都好過香港嘅，慘唔慘 啊？唔知啊，佢有啲人又覺得好掂咁，最好笑就係自己做嗰陣時嗰啲。 咁你咪自己覺得咯，係咯，咁係咪啊？ 係 覺得冇用噶嘛， 唔係又唔係講市場嘅，即係有時即係我都話啦，嗰日嗰套劇冇人睇，但係我都會 appreciate 嘅，嗰套劇幾好嘅，成日咁啊，你班友唔肯去睇啫嘛， 嗯， 咁啊 ，anyway 啦，算啦算啦，我都唔想講，係啦，咁唔睇咪罷走咯。咁你去睇，我又唔會多一個斗領嘅收入嘅，係啦， 嗯， 係啦，唔關我事啊，我介紹俾大家就大家聽就聽，唔聽咪有嘅咯，係嘛，其實都唔係咁重要嘅，係啦，都冇人咧，就係做咗咁多年啦，係嘛，老實講啊，做咗八年啦。都講到冇戲嘅，因為我發覺而家睇翻轉頭咧，其實大家都仲係唔知咩叫科幻，嗰下我先覺得冇興，即係做到冇興趣啦，係。係 ，What is 科幻呢樣嘢講咗八年都係講唔到嘅。 嗯。 係，係咪嘥氣 ？OK， 好啦，冇啦，下禮拜有咩做啊？ 下個禮拜睇睇喎要。 係啊，有咩做？我冇對住啊。 係，加急。做啊，真高波嗰度下礼拜， 即就系真高波啦，就系魔幻 魔幻森林啦吓。 O K， 咁啊，嗰个对 wave 应该唔见咗啦，嗰啲吓，中文名都冇嘅吓。咁啊，福爱丽丝就褪咗啦，系咯，系咪啊？ 嗯， 冇啊，下礼拜冇嘢做啊，系咪好似啊？ 咪得真高波啫，好似。 哦 ，O K， 好，好，咁啊，睇下讲咩啦，系 咯。有套咩惊涛骇浪啊？呢套咩？ 哦，对 wave 可能就 系。是吧會不會變了這個名字我不知道我看 過。之前我沒有見到中文名字可能就是對 Wave。不是這個不是科幻不過你救那些災 難。大對 Wave, 是這個是。 可以勉強你當是的是的是的。一些救災那些是的。嗯這兩套呢是的。我6月2號是不是做忍者龜啦 是的香港應該是6月2號。 是的那麼6月9呢就魔獸爭霸啦是不是自從就崛起啦。 是六月九是啦。 是啦咁另外是不是非常道义都是那个礼拜做呢非常道义。 非常道义咦他这里说六月八号呢 喔咁、哦、即是都是那个礼拜啦即是他。 啊多个礼拜。 多个礼拜啦不要六月九月八啦。咁跟住六月十六才是做个礼师是不是呢不是褪咗佢呢有没有再褪呢因为我不是最 update 的我呢个资料。 等阵啦。 因为我这个 mark, 我自己 mark 低我不是。 啊而家暂时都是 show, 都是六月十六号做我礼师无人先敬意啊。 是啦。咁六月二十三就应该做天煞啦。是吧 嗯， 系啦，嗰、那个第二集啦。咁另外有泰山啦，系咪？六月廿三， 系。 咁六月三十啊，做鬼屋惊空十六啦，二啦。 啲香港系早咗喎。 哦，系咩？有褪噶啦。哦，之前。 头先啊，呀，香港惊空十六系变咗六月九号喎，而家数。 唔系早咁多啊？ 唔知啊，佢数出系咁啊，我唔知系坚定流啊。 哦，之前系六月尾喎，而家睇六月头添啊。OK，OK， 咁啊，大家再睇。7月21日呢是不是星空奇遇记这个超维时空呢即、就是 Star Trek Beyond 呢 是这个是、啊、7月21日是现在都是。 是那么看拍不拍得出这个狂野时速的太空版啊因为 是。揸机来练啊。 他都是的是的狂野时速那个、啊、是不是那个导演啊 韩国那个是吧 好像 是。那么就是台湾的人做了是的即是总之是华人来的。是的 是捉鬼敢死队三啊，七月廿一。 哦都系嗰个礼拜 ，OK OK。 系。 咁七月廿八就系咪再话？ 唔系，跟住佢冇，跟住八月四号就自杀特工队。 系，唔系七月廿八有呢个半月追击五。 系系系啊，睇错系呢个有。系七月廿八。 特工啦，系啦，咁啊八月十八奔开啦，系嘛？八月廿五啊，国定卅六日啦，系咯。 嗯。 选穷途啦。 系。 九月廿九系拍你个小姐啊，系咯。 哈哈 十月廿七就Doctor Strange 咪系咪咧？奇异博士系嘛？ 系。 十一月十七就有呢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啊。十月十五啊有呢个咩啦？侠盗一号即系星球大战外传。喂，我见到佢出咗本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咁嘅资料书咧。 系。 唔知大家有冇望过？贴咗几幅上群组。咁啊，佢又有啲新嘅机喎，系咯。 是 吧即係佢又有啲好似嗰啲雪地用嗰啲機咁樣但佢又整咗啲噴即係好似整咗啲引擎啦用咗太空用咁喎好似。 咁 古怪。 好清楚。 咁有啲又唔係兩塊板咁樣嘅 TIE Fighter 喎。即係佢唔係兩塊板但佢兩個尖嘅嘢咁樣。即係都係一個波咁。 即係改機同埋好似有啲係咪有啲係咪近衛隊嚟嗰啲啊黑武士嗰啲有啲黑衫唔同嗰啲款嘅衫嘅人。 黑兵囉。 係囉。 係囉。但係嗰個 Darth Vader 頭鬼揽咁大个咁到底系咪真系有 Darth Vader 咧？我见佢都有 Darth Vader 头喎，好大个，即系好似以前沙嗰啲 pose 咪好似 系，后边有好大个头啊， 仲大过个死亡星。 系啦，咁到底系咪真系有佢咧？我唔知啦，定系纯粹衬一衬咧咁，系唔清楚。咁但系就 O K 嘅，睇落去一众嘅设计。 咪笠咗个罩咯，如果唔使即系冇乜话咩，就咁走出嚟，我咁应该佢做出嚟都唔系咩嘅，都会做咯。我觉得佢 难咯、啊。咪就算佢唔真人有出場啊，肯定嗰啲通訊嗰度啊，頂下嗰班友啊，鬧佢哋，或者碾死幾個用啲 force 都唔奇啦。 可會猜出啦，我覺得。 最少電視機出現咯，我覺得 Darth Vader 最少應該有。 如果第殺佢哋嗰陣時候，阿 Darth Vader 臨尾出啦，應該。 我諗真人未必出，即係嗰、那個個實體嗰個未必出咯。 唔係，但係唔會最咩事殺佢，即係殺攞翻主角嗰陣時，翻去 Darth Vader 出嗰陣。 我都係睇電視機見到佢多啲啊。 系咪唔系应该阿甄子丹俾阿兜嘢就怼冧嘅？ 你又想冇未有咩资格啊？甄子丹 唔知啊，佢哋想阿甄子丹挑阿兜嘢打啊，咪成啦。 你觉得会唔会啊？ 唔知喎真系， 我觉得唔会咯。咁兜嘢，我怀疑喺个 hologram 度咧，好细个公仔。 吓， 唔系佢好细嘅啫嘛，平时嗰啲 hologram。 吓 吓，佢系见个黑帝嗰啲先会好大， 唔使转。系平时好似喺个台面咁样过咁好细喎， 只棋咁嘅啫嘛。我谂有个咁嘅 hologram 喺 Darth Vader 出现咯，会或者一个通讯器度咁喺度讲嘢咯，喺度训斥嗰班士兵。因为嗰个好唔掂嗰个大队嗰个就俾佢又搵啲 force 碾死咯，我谂会咁嘅机会大啲，大家唔信自己睇。咁算唔算出场啊？都算有出场啊，系咪？都见过啊，系咯。但你真的会出现我就觉得机会好低咯，其实。 嗯。 系啦。咁啊睇下大家睇啊，大家睇。好，咁系咪咁上下啦，系嘛？ 讲得咁上下啦，系呢年 啦。系咯。好，咁啊好啦，等我自己补返个 X 名之后睇下下礼拜同大家补返少少啦，或者系啦。咁再睇下礼拜咩讲我都唔知啊，系啦。睇嚟下礼拜好似又真空啦。 得真高book 喎。系咯，有咩好讲啫，我都唔想睇。OK， 好，再同大家抄下睇咩好讲。OK， 嗯， 好啦，咁我哋讲个 email address 系 tatsuku.sf@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爆料或者我哋有咩讲漏讲错咧，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紧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摆上卖 audiocast.com 就用 sci-fi 411嘅。咁另外仲有呢个 sci-fi backup.thisistep.com、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呢个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啊。系啦，咁如果我哋 update 咗之后咧，就会喺呢个香港播放 castsquare.com 会见到我哋噶啦。咁另外香港网台 app 咧，就要 under 翻呢个嘅Regis 啊，就会揾到我哋噶啦。系啦，咁大家记得咧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啊，听众群组啊，就系、是、呢个嘅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 6632嘅33926127 6632嘅。咁你网上播放时间咧？逢星期一有 Rag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国时间逢星期日有我哋后期制作版同埋经典重温嘅，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